好啦，2019年1月26号星期六嘅晚上10点48分啦，今晚呢除咗小弟神區之外呢仲有租租都响树㗎。係 各位要慢喎，就慢 喎。係呀，咁继续呢响树同大家是其是非其非。电话号码呢 819-12047,819-12047 係有130条线㗎。咁呢就係、是、各位益友呢记得就依家可以打定电话嚟啦，因为今晚呢我哋嗰个嘅电话呢讲得最好的益友呢是有奖品的。 奖品 啊，为什么你笑呢做做 我想知道有什么奖品啫。 咁奖品方面呢就是非常之丰富的。就讲得最好的益友呢我们就会揀的。咁揀了呢就会在过年的时候呢送出一罐的加顿杂饼啊吓， 价值几多钱？ 就物轻情意重啦，唔好讲嗰个钱嘅问题系咪先吓？ 系掌门人，你啲会讲个总值噶嘛？ 咁呢个真系，喂，我哋讲呢啲就无价噶，因为就系嗰种心意啊吓，嗰种心意好紧要噶，因为呢啲咧加顿杂饼咧够晒本土。亦都有一个传统嘅意味，系咪啊？亦都非常之好食啊！要请你食饼啦！ 即踊跃打电话过嚟， 踊跃啲打。OK， 咁我哋咧就会今晚会拣出一个益友嘅吓。好啦，咁咧就系8192047。130条线就等緊各位益友嘅电话㗎啦。咁今晚呢话题非常之多，我哋今晚呢稍后时间仲会有个爆片呢同大家分享㗎喎。 係。 係呀，嗰个就即係千祈唔好行开啦，因为呢都係牵涉到一啲嘅名嘴呀。唔係网路名嘴，係商台名嘴。呢我哋卖个关子，一阵大家听落去，咁就会有爆片俾大家睇㗎啦。咁就即係今晚都真系相当之丰富噶啦，系咪先啊？都即系临近过年啦，嗰啲咁嘅交人啦、啊、贼人啦、啊、贱人啦、啊，咁一路咧就会出铺晒头啦， 出晒嚟， 出晒嚟咁就系噶啦。咁啊，即系嗱，咁啊，今个礼拜咧，你知道即系响我哋民间啊吓，咁啊最嗱喂，一系讲讲咧，唔好讲嘢住先，讲紧支麦咧，如果支麦咧，大家系觉得系。唔够大声嘅话咧，咁啊，你哋要话翻俾我听，因为咧今日咧我哋系有一啲嘅新嘅装置啊，吓就有啲新嘅设备咧，所以就我惊住我嗰个声量咧系唔够大嘅，咁大家咧就系、是、各位益友咧要回报翻我够唔够大声啊吓。好啦，咁见到呢有位益友曾永强呢，佢话自己荷包出冇广告商俾钱算係咁，我哋嗱即係我哋冇赞助啦，大家知㗎啦，係咪先吓。 喂，益友话你好细声喎。 有啲益友好细声啊，咁我试下嗱，我自己 adjust 嗰啲咪呢，唯有係。一都好困难㗎，你知唔知呢个，因为我依家用緊呢、這个呢嚿嘢係，你等我一阵下。咁依家会可能都会好啲啊！嗱，好啦，哎，咁啊，重新嚟过 啊，是不是重新讲翻个益友送大礼？ 哎，嗱，2019年1月26号星期六晚上嘅10点50分，嗱，欢迎各位益友收听夜间热线啊！咁咧就今晚咧，大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8192047130条线。咁咧就如果讲得最好嘅嗰一位益友咧，系会得到咧奖品就系、是。加顿杂饼一罐嘅红罐装 ，OK， 咁就大家踊跃啲打上嚟啦。好啦，我哋先嚟一节咧天气报告吓。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系咁啊，大致天晴，早上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咧约15度，新界咧就再低2-3度。日间干燥啊，最高气温有1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东风，初时离岸咧。间中吹强风啊！展望咧，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周中期云量咧增多啊，天气较为和暖。现时室外气温摄氏16度，相对湿度74%吓。咁依家咧嗰个声量方面咧，应该就系有所调整噶啦啊。咁应该大声咗啲噶啦，好啦。咁啊，我哋今个礼拜就即系相当之丰富嘅啲内容，系咪？相当充实吓。 先 使报下数先啦。咩报数？好，你报数先。早早乌，依家睇我哋 live 有几多益友啊 ？Facebook 有662位， 系 有而家 YouTube 方面就有465位，即系过千啦。 唔系你 refresh 下啦 ，YouTube 嗰度唔止啦，傻佬。 系 你要 F 5 y o u t u b e 嗰度已经过咗 483， 唔系已经500几位亿友啦。你真系睇错，你要 refresh 噶吓。 即系千一个啦。 吓千唔止啊，系啦 ，OK 啊，过咗啦，系啦，好啦。咁咧嗱，我哋首先咧讲下嗱，你知咧上个礼拜我哋民间咧最踊跃嘅话题就梗系派钱啦，系咪？ 系 吓。咁咧造成啊呢个派钱嘅乱局，嗱首先咧就梗系呢个特区政府啊就非常之离谱啦，你自己印表格都系印唔够嘅，咁你又网路申请又话唔得，嗱呢个咧佢哋好大嘅问题吓、啊，即系我哋都是其是非其非嘅，因为有啲人话我哋唔批评政府啲施政噶嘛，喂，我哋闹佢啊呢啲派表格啊衰过清朝啦，边有冇闹啊大佬，即系咧你唔好成日咧。将我哋变成 D100， 我哋不嬲都系以是其是非其非嘅立场去做嘅，啊唔系以谩骂嘅，大佬系咪先？ 唔系为闹而闹， 唔系为闹而闹嘅，为咗呃收视而闹咧，咁啊唔使，你哋去听 D100， 或者听涂君衡，或者听呢一个刘世良，因为佢哋最中意系咩咧？佢哋最中意攞人哋少少嘢出嚟咧，就话呢个系鬼，嗰、那个系鬼。嗱，我哋唔做呢嘢噶，总之我哋有碗话碗，有碟话碟。所有嘢都要有根有强，嗱呢个派钱咧，事实上系特区政府做得非常之差，因为你有冇可能印表格，你预咗系有200几万人受惠嘅，你印得100几万份，吓咁呢个真系当嘢相当之差啦呢样嘢，咁但系相当之差之余咧，你边一啲人啊系令到呢一个嘅情况啊恶化同埋加剧咧，就系一堆政棍啦，就一堆政棍啊，首先你有讲。呢、这、一个派4000蚊，当初你记唔记得点样出现嘅先？啊，呢、这个4000蚊啊， 派4000蚊嚟，因为 就当初佢哋嗰班友有一班友企出嚟就话反对派钱嘛，你记唔记得啊？ 系 反对派钱， 共民党嗰班友 就是、你成班泛民啊，基本上都系反对，因为我哋有证据噶吓、啊、，OK， 唔系我哋吹水噶。喺2018年1月嘅时候，你整个泛民都系反对嚟到去派钱噶，因为你哋好多诸多藉口噶。一阵又话同呢一个所谓公共财政嘅原则啊，系即系相违背啊！一阵又阿长毛好多噶，一阵我哋逐样睇佢哋嗰啲咁啊，即系佢哋反对派钱咧，大条道理声大大 ，OK。咁但系咧，对于退税啊、退差饷啊，吓呢啲咧系益有钱人噶、啊，你知唔知？益有钱，因为你有物业，你先退差饷啦、啊。你租户使乜退差饷啫？你住劏房退咩差饷啫？系咪先？ 是 住公屋租住公屋唔需要退差饷啦。吓、啊、或者你根本上交嗰个嘅薪俸税吓，如果你交好少嘅佢退25%俾你，如果你交几百蚊嘅佢退几钱俾你啫，同埋退100几蚊俾你。嗱、啊、呢啲呢全部都係泛民啦，係有份啦嚟到去呢一手造成㗎。嗱佢哋唔讲喎，呢啲係喂呢啲专益有钱人啦， 你自己唔好讲咩，苹果日报自己有报道过啦，话边一个退差饷退最多嗰系退1000几万噶嘛？你记唔记得啊？因为佢有好多物业啊，佢名下有好多物业啊。嗱，呢啲咧就系咧啲政棍所为。嗱，好啦，你哋班友就嗱，我而家睇咗先，睇咗啲证据先，逐样逐样嚟。屌你边你班有私啊？呢样嘢 有图有真相啦。 嗱，你唔好话咧，系啦，你唔好话咧，我哋喺度吹牛。全部系你班友咧有份咧走去造成今日啲乱局。喂，当初你话全民派钱又呢样唔得，嗰样唔得，就所以变咗一个所谓补漏拾遗嘛，就变咗话嗰啲 N 无人士，我哋点样帮佢咧？就系要通过呢一个所谓4000蚊嘅关爱计划嚟去帮佢嘛。本身唔系噶，本身系应该系人人有钱派，每人4000又好，哪怕4000又好，6000又好，都系一个均等嘅数额。嗱，呢个最公平啊！屌你老母，你民主都系印一票啫嘛，系咪啊？咁你派钱点解唔系一人6000啫？系咪先？嗱，呢个系相当之唔公平啊！如果有啲人佢话退税退多过4000蚊，或者享受嗰个免差饷系多过4000蚊，佢就冇呢4000蚊现金攞嘛？喂，咁你系咪变咗嗰啲人系好唔均等啊？你明唔明啊？如果我退税退咗10000蚊咁先算啦吓，举例啊，我当然冇退10000蚊啦，屌你老味，真系我都想。喂，如果嗰个人退税退10000蚊，咁佢已经受益咗，系港纸受益咗10000蚊噶咯，佢俾少10000蚊啊嘛。 系。 咁就唔公平囉，你啲泛民你點解唔講呢樣嘢係吓，喂佢退税同埋呢一個免差享佢唔係丟皮㗎喎，你知唔知係可以同步同時間去享受㗎喎， 嗱，你唔讲喎，泛民系，喂，咁分分钟嗰啲友系退好多钱噶、哦，远超4000蚊、哦。你依家系嗰啲系 N 无人士，系嘛？喺你呢一啲所谓嘅舒缓嘅措施里头，受惠唔到嘅嗰啲人啊，先至可以有呢、這个即系所谓 eligible 啊，系即系有呢个资格啊嚟到去攞呢4000蚊啊嘛。喂，你呢班咁嘅公民党、民主党、社民连，喂，成班友系唔出声、啊，我对呢啲嘢系吓。啊点解咧？嗱，我哋睇下佢有咩大道理啊！佢哋好多嘢，佢哋总之咧，佢哋搬嗰啲大道理出嚟咧，唉，仲要讲乜都得嘅。嗱，我哋睇下佢。嗱，呢个新闻咧就系香港电台啊，吓，唔好话我哋作嘢。2018年1月20日，黄国健就呼吁派钱，民主党及经民联反对。嗱，呢个系1月20日，2018年。嗱，佢点讲咧 ？OK。吓、啊，嗱、这、呢个行会成员黄国健啊，工联会噶吓、啊，就建议派钱消除社会戾气吓，咁、啊、你唔好理佢真心假意啦，佢有咁嘅即系建议先啦，系咪？ 系， 咁唔紧要嘅，系咪佢建议啫？但你民主党及经民联啊，经民联即系小黄昏嗰个都有份噶吓、啊，都反对派钱、啊，认为应该有针对嘅措施、啊啊，包括改善基层生活、啊，吓、啊，嗱、啊。反对派钱呢、这个民主党啊 ,2018 年1月佢会认为应该有针对措施呢、这个民主党嘅原因立场话要有针对嘅措施 ,OK, 好啦我哋继续睇落去 喎。 喺班一定要呢踢爆佢先得㗎唔好啲友以为啊佢哋争取咗四千 蚊。係啦唔好以为佢哋四千蚊佢哋争取呢 唔、啊、关佢事㗎好啦跟住呢再落去咯，就公民党咯，佢哋点讲咧？嗱，呢个商台嘅新闻嚟噶，你唔好以为我哋作文啊，呢揾得到噶。2018年3月2日点讲啊？喂，你公民党嗰个党魁杨岳桥表示咧，不分贫富嘅全民派钱啊，即系我哋成日讲话争取每人6000蚊嗰个咧，佢并不符合公共理财哲学。吓、啊，咩叫公共理财哲学啊？请问？喂，即系话全民派钱就不符合公共理财嘅哲学。喂，你专派俾嗰啲有钱人啊，退税啊，免差饷啊。喂，嗰、那个分分钟超过一皮嘢、啊。喂，呢啲好等闲噶啦，你知唔知啊？吓、啊，即系退超过一皮嘢系好等闲嘅，因为你如果有层楼有退税嘅，用乜意啫？系咪先？咁嗰啲就符合公共理财哲学。咁即系话，但系全民派钱咧，益下啲穷人咧就不符合噶啦。咁佢认为咧，财政预算案嘅舒缓措施制造阶级分化，冇楼冇车冇书读嘅人咧就遭到遗弃。喂，大佬啊，咁如果你全民派钱，咁话知你冇车冇楼冇书读，冇脑又好，冇乜都好啦，系咪啊？咁系咪佢都唔会，即系唔会有漏网之鱼啊？如果你冇命啊，冇计啦，冇命申请啊嘛，即系挂咗老衬啦。咁但系你如果系全民派钱嘅。咁系咪冇人遭到遺棄？嗱，呢啲就係公民黨嗰啲咁嘅即係陰謀詭計啊！一間我哋就踢爆佢，佢點解佢咁中意搞呢啲咁嘅嘢咧？啊，搞呢啲咁嘅所謂針對性嘅派錢咧，當然有原因啦。啊，今年2019年係區議會嘅選舉啊嘛，佢哋係非常之樂於嗰份表格係鬼死咁繁複，等到老人咧戴咗個老花眼鏡都唔識填嘅，話俾你聽，佢哋係呢啲根本上係佢哋啲陰謀嚟嘅，唉、哎，真係嗱，呢啲唔係我吹出嚟噶。大佬有证据噶，好啦，佢又话吓、啊，即系呢一个嘅局部派钱咧，就相对可取、哦。嗱，你呢啲咧就系话所谓符合公共理财哲学啦，即系全民派钱就唔得噶啦，局部派钱，即系好似依家呢一只啊，呢一只喂嗰阵时， 咁佢哋依家又反对， 咪依家我哋见到嘅大佬，几多嗰啲阿公阿婆。喂，几阴功啊！惊住冇得攞，系咪？执书行头惨过败家，走去排队排个几两个钟头喺民政处嗰度，就攞呢份咁嘅表格。喂，即系当然你话特区政府印得唔够，系佢系最主要嘅问题嘅根源。但系呢一个问题根源就由呢一班人咧而起嘅。喂，如果你当初支持阿黄国健嗰个建议话全民派钱嘅话，咁特区政府完全唔着啦，如果佢决定啊，你哋啲政党工联会乜乜乜乜党吓，八大政党全部都支持派钱，我企硬啦，我林郑政府就决定唔派钱啦，咁你到时咪屌佢咯，你明唔明啊？ 嗯， 咁你咪啲政党揼佢咯，咁冇问题噶。喂，但系你而家唔系啊嘛， 喂，有啲建制派话要支持，话要全民派钱，但系你班冚家铲泛民真系反对啊嘛。但系你又唔反对佢退税同埋免差饷啊嘛，咁嗰下先可恶嘛，系咪啊？好啦，专业议政嘅叶建源啊，嗱呢个人我哋又闹下佢嘅，要啲校园欺凌佢完全 呢条都最近都成日出现， 但系佢校园欺凌嗰啲嘢系冇表个态，呢个好贱格嘅人嚟嘅。咁佢话咧对派钱有不同意见吓，佢话如果政府嘅开支已经照顾咗长远政策需要咧。全民派錢就是可取和較公平的做法，他又支持的 ,OK?、啊、他又支持的，但公民党是不支持，和剛才我們貼了民主党是不支持的、啊、好啦，再看看長毛賊那個社民連，虽然他现在已经被人 DQ 了，但因为他很快会参选，我們要看看他的意见 ,OK?、啊、虽然这个是11年的时候，因为他已经18年没有议员组嘛，被人DQ 咗啦嘛 ,DQ 咗係。 咁呢就睇佢11年嘅时候讲咩啦。你知11年呢就真係每一个人都有6000蚊㗎啦，我相信你都有㗎嗰陣时。你未必有，因为你嗰陣时未夠年齡、 哦。我未有。 你未有。咁呢就嗰陣时每一个人呢都有，因为所谓嗰6000计划就係、是、由曾蔭權政府嗰陣时呢係决定派俾每一个香港人㗎啦。但係呢社民連都反对喎。喂，长毛賊话咩呀，佢虽然今次派钱啊是能解决啊基层市民的燃眉之急啊，但社民连就必须指出，曾俊华当初明言咧系要以针对性的措施协助有需要的社群。佢话咩咧？嗱呢句重要啦 ，highlight 咗呢句。佢话不论贫富或一派钱咧，系属于累退性质，系有违佢哋要求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嘅理念。嗱，即系换句话讲系咩咧？就话长毛贼梁国雄佢都系反对全民派钱嘅。佢都係認為好似依家今次咁樣有針對性派俾個別嘅人士先至係符合佢哋所謂公平分配社會資源嘅理念。嗱呢啲嘢就係佢啲政棍嘅啲嘴臉啦。係咪呀，喂，點解唔係每一個人都派係符合呢？你話呢啲咪累退，喂大佬啊，你依家搞呢一樣嘢出嚟，你話要針對嘛，你話要針對某一班人嘅時候，咁嗰個政府當然，我諗無論一個民選又好非民選又好，呢啲嘅多餘嘅。我話俾每一個政府，世界上每一個政府，如果你要篩選出一班人出嚟，係佢呢係要合乎某一個嘅資格先至可以派，因為你要針對性㗎嘛。咁你一定要定一個標準出嚟篩走一啲人㗎，係咪先？必然嘅呢樣嘢係。我話知普選又好冇普選又好，你都係咁做㗎啦。好啦，喂，依家呢一個嘅系統，即系你话佢表格繁复啫，但系佢系喂佢冇做错噶、哦，因为你话要针对某一啲人嚟派钱啊嘛，咁佢而家咪 set 一套嘅制度出嚟，话要筛走一啲人吓、啊、某某人乜乜乜，咁一定系要有个审查嘅系统噶啦， 答复佢哋要求咯。 喂，你要求噶嘛？你话你泛民话要针对性派俾嗰啲人啊嘛，系社会上边有需要嘅人啊嘛，真正有需要你哋认为啫，屌你老尾真系，咁全民派钱咪冇呢一个嘅麻烦咯。是咪啊，但佢又话驚住哎益咗李嘉诚，佢最主要讲呢句㗎啦。 益咗啲有钱人又拎个6000蚊就嘥咗啲资源㗎嘛，佢哋最主要讲㗎。 我听全民派钱，李嘉诚就攞6000蚊。如果佢。 但佢会去攞呢， 唔係我当佢去攞，佢都係攞6000蚊。但你依家唔係喎，我穷人就派4000，有钱人就退税唔知2万几蚊做上限。我都唔知，因为我退唔到咁多㗎。喂，佢已经係多过你啦，係咪啊，佢多过你啦，租租屋，你知唔知啊，李嘉诚退嗰个利得税系一定系退嗰个薪俸税系一定多过你啦，啱唔啱啊？佢退薪俸税啦，我当系咪一定多过你租租屋啦，系咪啊？ 嗯， 咪佢退差饷嘅免差饷一定多过你租租屋啦。咁点样为之系喂咁样叫做公平分配社会资源咩？吓、啊，喂，如果大家全民派钱冇其他嘢嘅，大家每人6000，李嘉诚有6000，李兆基有6000，系嘛？咁咪公平咯。你租租屋有6000，我无敌神区有6000，嗱呢个公平嘅先至系。你话呢啲唔系，呢系属于累退。喂，我想问啦，点解穷人就得4000？点解嗰啲咁嘅富人就可以吓又退税又免差饷咧？请问佢一定退得多过我哋，我哋分分钟十个人都唔够佢多。喂，你呢啲先至系不公平啊嘛，啱唔啱啊？吓，即系你嗰个所谓嘅公平嘅原则系点样定出嚟嘅咧？喂，呢个好有问题、啊，啱唔啱啊？ 嗱，你泛民完全系冇回应过噶，依家一话派钱就轻轻含含走去霸啲表格啦。嗱，呢啲就系你泛民嗰啲政棍所为啦。喂，你应该指出，喂，你话要要求公平分配社会资源，你话要要求嗰个合乎公共财政嘅原则，点样合乎啊？依家呢啲都合乎啊？我发现嗰啲泛民系专益有钱人噶，因为咁系你专益你箍住嗰啲中产嗰啲票噶系，你点样对？喂，包括你社民连都系啊，开口埋口就消灭贫穷，点消灭贫穷啊？有钱人用退得多过，即系有钱人退钱用多过穷人，咁消灭贫穷啊？ 佢哋最中意讲反贫穷咁，佢而家真系反紧贫穷嗰班友， 即系你呢啲咁样嘅。所谓喂你话即係我真係好唔明白大家统一派钱同一嚿钱六千蚊你都咦我我嘅咁依家咪合理何车囉係咪又嘈係咪又话嗰啲表喂佢嘈唔係嘈派得少啊下次贱格係咪你明唔明啊屌你老咪你话哎我哋四千唔够我哋每人一万啦咁我欣赏你啦泛民我欣赏你啦如果你话哎我哋唔够钱要加码係咪先屌你老母你都唔撚係㗎你班泛民又嗰啲表格太繁複啦啲表格唔夠係唔對題啦係咪我係嗰個市民喂我指意你去幫我爭取利益屌你老母你係唔係應該係人係鬼你都喂嗰時係袁黎明啊咩人民力量啊乜嘢啊陳志全啊嗰班友都話每人回水一萬記唔記得啊 記得 都有咁樣嘅政綱啦、啊、雖然佢係齋噏喂你噏都好過唔噏啊你有冇可能你闹佢啲表格唔够闹佢啲表格填得非常之複雜啲长者唔識填喂你不如帮佢争取多啲钱好过啦横掂你都要填㗎啦嗰份表。喂我话俾你嗰份表一定要填㗎。唔填你点样可以系筛选出你认为系佢。 佢哋自己认为应该要咁做㗎。 喂你哋认为㗎嘛系咪先。嗰个机制嗰个筛选机制是你哋认为㗎嘛咁样先至符合公共财政原则㗎嘛系咪啊又唔啱，喂，咁点解唔退一万先啲穷人啊？我真系唔明啊！你横退掂退，点解退四千呢？点解当初你唔叫佢争取加码呢？喂，冇呢种声音噶，咁奇怪嘅你泛民， 系咯， 吓四千你收货啊？ 唔好话四千啊！你上次六千，你今次起码都争取翻六千啦， 起码唔好少过上次啊！屌你老母，仲少咁夺得翻三分之二嘅，点搞啊？啱唔啱啊？喂，冇人出声、啊，你泛民系。啊！少过上次，2011年都派六千，2019年就派四千。你班冚家铲唔出声，要求佢加码。你话呢啲系几咁可恶啊？啲嘴脸系，都仲未止啊！仲喺度啲政棍嘅咧，仲喺争啊！吓、啊，争咩咧？争你表格，我哋死唔死啊？嗱、啊，有啲区议员咧，我哋事实上系欣赏佢做地区嘅吓。 系、 啊。咁咧，因为佢哋系好，即系好好啊。 攞个审嚟做佢嘅， 佢哋咧系攞咗一啲嘅表格，然之后咧系攞翻去佢哋嗰个办事处嗰度咧，系用自己嗰啲嘅资源啊。当然佢都可以其实 cam 翻政府嘅，咁但系佢都系起码有个心，系嘛？攞啲表格翻去影印、复印啊！屌你妈有匪语啦去！我每集我都屌下噶呢啲人系，你快复印影印 ，OK？ 好啦，咁咧就派俾啲街坊，嗱、這个系相当之好嘅，系咪？ 有啲甚至唔系区议员自己落暗线出嚟做区嗰啲，都系有人表格出嚟噶嘛？ 系啦，有啲所谓嘅社区主任，即系咧自己咧打本咧拎啲钱出嚟印俾啲街坊，嗱呢啲咧系欣赏佢嘅，系咪先？因为佢可以唔做噶嘛，佢唔做都得噶，佢咪好似嗱跟住落嚟呢啲人咪系唔做咯？嗱呢啲系咩人呢呢、這个人咧就系、是、成大毕业嘅吓，嗱、啊。我识得佢嘅吓，呢、這个 Edith Leung 啊，嗱呢个 Edith Leung 系何许人咧？就系、是、成大咧，我唔记得读英文系定读咩系嘅，总之就系、是、成大嗰啲嘅毕业生嚟嘅。咁依家咧就入咗民主党吓、啊，就佢系喺花生台嗰度咧有份主持节目嘅。你知道花生台嗰啲就系乱咁吹啊吓，乱咁噏啊吓。啊即系毫无证据得嘅，呢、這个叫梁玉婷，民主党嘅观塘社区主任。嗱，佢俾人踢爆，佢系咩咧？就屌票、啊、，OK 。咁咧就嗱，這個、呢个咧就系、是、郑国俊嘅 page 咧，佢就话啦， 话呢一个梁亦婷咧系唔诚实、哦，作大、哦。咁佢就话好多街坊咧吓、啊、就即系话咗俾好多街坊听咧，话要攞表啦。咁咧就1月21号咧就可以攞表，本来咧就订咗2000份，但系咧就嚟得咧百几份吓。咁、啊、咧下边有啲网民咧。啊！即系啲市民啦，都处理佢，质疑佢。佢话可能人哋订5000，你订嗱、啊，你订1500，咁可能人哋都收唔足咧吓、啊，但已经按比例俾翻你啦。你有冇查过咧？咁样吓，咁、啊、佢答人啦吓。呢、啊、一、這个咧，即系驳翻啲网民啊。佢就话人哋霸表啦。嗱、啊，我哋睇埋隔篱嗰个先。佢咧就喺21号咧又讲另一个版本，佢一早订1500份咯。嗱，佢对住个镜头讲2000份，跟住咧又伸缩啦，即系好似你条嘢咁啊，伸缩棍啊，就话咧订咗1500份，佢对住镜头讲2000份，好啦，咁佢话去民政署拎啦，就话拎得850份啊，但佢又见到民建联啲表格系一箱箱 pack 好，咁样放喺民政署啊，咁佢话咧，嗱、啊這個、呢个咧有个有啲市民又话啦。你自己踢爆咗民主党嘅，其实都系偷步预留嘅，呢、這个都系。你闹得民建联偷步预留，因为你都系啦。其实你都系噶， 系咯。 因为你话订2000份，你点样订2000份？ 咁你咪偷步预留咯。 喂，你如果你话民建联系霸表，你都系啦。你攞850份嚟托柒咩？你攞2000份托，你咪派俾啲市民系咪？ 系咯。 咁你呢个系唔 valid 噶。嗱，如果民建联霸晒表，你冇得攞，你嗰一日冇攞，冇得攞。咁你可以闹爆佢都得，但民建联有 reserve， 你又有 reserve， 你攞唔够人多，你话你霸表，喂，我唔 咪除非你自己人啦、啊。 咁你有喂大佬啊？你梁亦婷喺观塘，你民主党喺观塘有一个有议员噶嘛，有区议员噶嘛，点解你唔拎块印啫？ 唔系咯，佢有一个郑景阳噶嘛。 吓、啊，郑景阳嗰议员办事处冇影印机啊？唔系啊嘛，咪咁搞笑啊嘛？有影印机噶嘛？你咪自己去影印咯，系咪啊？吓，咁佢闹人咯。啊，你讲得民建联，嗱、啊、有个市民踢爆佢啦。哇、啊，你讲得一箱一箱咧，你民主党咧自己一人咧都攞850份啦。哇、啊，搞到真正想攞表格嘅老人街坊咧，一早去到民政署一份都冇。佢、啊、偷一箱系偷步，偷850份都系偷步。诶、哎，啱、啊，啱噶呢个系，即系等于阿边个以前偷步买车啊嘛，记唔记得啊？ 梁锦松。 喂，你偷一日又系偷步，偷一个月又系偷步。喂，呢个市民讲得啱噶，我认同佢啊。你冇偷，喂偷钱一样啫嘛，偷1000蚊又系偷，偷1蚊都系偷啊，偷蚊我冇出息添啦，屌你老尾。即系所以民主党咧就系即系奸在咧，你又冇人你咁奸，系嘛？你话人哋留5000份或者留几多份，咁你咪留多啲咯，系嘛？你留1500份，佢俾得850份，你当初投留万五份，咁啊傻 閪，俾10000份你嗰 喂，当初你好10000份，可能佢俾1000几份你啦，啱啊？你真系呢啲有，喂，你系唔够人奸啫，笨柒，啱唔啱啊？仲埋你上网印，我想问你嗰啲嘢使几多钱啫？嗱，你嗰啲咁嘅 A4 纸500张，一般。买你唔喺文具铺买噶啦，你订啊嘛。 系， 如果订翻嚟24-25蚊一沓，就已经500张纸啦。咁你碳粉使几多钱啫？系咪碳粉使几多钱啫？你就有数一计噶。 你仲有议员办事处有偏塔咧？ 喂，你议办有嗰个嘅，其实你唔需要偏塔噶。你去民政处攞一份翻嚟不团咁影印就得啦。你有嗰个咁武带啊，即系 有个 sample， 你有个 original copy， 你就可以不停咁样印噶啦。佢冇话唔收你嗰啲嘅影印本噶嘛。咁点解你唔去自己印咧？你咁样都可以作为一个攞出嚟作为一个嘅论点嚟到去闹民建联啊？咁你唔够去奸啫，人哋留得多你啫，可能咩劈好一箱一箱，你有冇叫人劈好一箱一箱啊，大佬？你又冇叫人劈好一箱，可能你叫人你肯咧， 呢啲咧10000份 啊！喂，首先你有冇叫先？嗱，你佢要出嚟讲啊，你又冇叫，你就嗌人哋预留俾你，咁你有冇叫人你劈箱？可能人哋有咧，人哋有咪劈埋咯？你点捻知人哋冇啫？ 可能佢 见 你， 唉、 哎，你 订 得2000份 啦， 费事 劈 俾你啦。 唔系啊，呢啲 learn 啊，喂，即系你大家讲下道理啫，呢样嘢系嗱，大家都偷步噶啦，大家都唔啱噶啦。 就唔好讲下几多份几多份啦。你攞唔到唔够人奸啫。大问题系你话人哋劈开箱，我当你讲啲嘢系真先啦。咁你冇叫人哋劈箱，人哋咪唔劈咯，咁简单，啱唔啱啊？喂，你班契弟话要环保啦，咪唔劈箱咯？屌你咪攞表攞埋个箱俾你，有冇搞错啊？咁系可能民建联攞个箱去叫人哋劈嘅咧？嗱，呢啲真系唔知道，嗱，我唔讲啦，呢啲唔知嘅嘢。 系， 但系你咁样攞嚟作为一个论点，就闹人咪白痴咯？呢啲系你自己都霸住百五份表格啦，啱唔啱啊？你使乜攞百五份啫？你攞十份都够啦，拎翻去不停咁影印。你如果真系有心做咧，系得嘅。喂，我哋识啊，有啲益友啊，吓做区嘅自己揞钱抌本出嚟影印俾啲街坊都系咁啦，帮啲街坊填埋。 佢自己收咗4000蚊，全部攞晒出嚟印咯。 咁冇问题噶，咁佢会服务啲街坊，佢都要，喂，咁佢都有选票噶嘛。佢个回报咪喺今年嘅11月20几号嘅时候，区议会选举嘅时候咪反映出嚟咯。你呢班友都系啫嘛，包括呢袁家伟又系。 你师妹。 即系咧，我唔知道城大专出政棍喎，依家系一个就民主党嘅梁亦廷 E D 梁花生台主持，一个咧就系呢一个嘅 田湾女孩， 田湾女孩，唔系佢系佢嗰个咩党啊？香港众志嘅成员 退出咗啦， 唔系依家扮退党，一退咩出啦？因为香港众志系剥夺政治权利，中山冇得选，屌咁佢先退党，一焗住硬着个头皮，系咪啊？咁佢喂，佢嗰啲理念啊，到依家都系自决噶，佢都自决噶，你知唔知吓？佢冇话改变噶，佢退党啫嘛。 诶，佢从来冇话过，佢反对自决噶。 佢冇话唔自决啊，系咪啊？你讲清楚啊！你咪话，诶、哎，我唔自决啦。你搞咩先？你搞清楚先系嘛？嗱，选举主任都系啊，到时系嘛？要睇清楚呢个人啊，佢仲系自决派啊！咁你鍾意做地区咪做囉，睇会唔会俾人 DQ 你囉。嗱，你係自决嘅，自决你係赢，冇唔赢 ,ok 啊，啊袁家伟 ,Tiffany 冤 ,ok? 咪你讲返晒佢嗰啲名字，咪有啲人唔知呀、啊。好啦，喂，佢好雀跃㗎喎，咁佢嗰段片又唔播啦，费事益佢啦，係咪？又教晒啲街坊，哎呀，啲咩田之后就扮埋嗰啲 Q 声呢，街坊乜乜乜，唉，真系，唔系你而且城大啊都好残鸡噶啦，残鸡啊，知唔知啊？唔好扮可爱啦，对住啲阿公阿婆，真系，唉，睇见都眼冤。喂，你嗰阵时点样呵斥我哋嗰啲嘅同学仔啊？记唔记得啊？同阿潘日朗。是咪啊，即係唉，呢啲往事不堪回首啦，但係即係我觉得即係做人最嘅真诚囉，你又唔好扮咩女孩又成啊，大佬你即係把年纪啦，讲一讲係咪啊，你都条女孩咁，我咪大步男孩好阿哥对唔对啊，咁我会唔会好，喂，我做节目我会唔会好 Q 咁啊，嗰日有你又收听今晚嘅节目啦，咁我屌熄机啦，啱唔啱啊？打救我啦， 冇人听咁做， 咁样做咩？喺度扮 Q 得唔得啊，大佬吓？哎呀，今晚个月光真系圆啦，咁样我屌，你真系唔想听啊，阿姑，真系叫你阿姑啊，你都有翻咁上下啦，大佬，你参与社运嗰、那个。所谓嗰个嘅资历啊，都有翻7、8年啦，系咪啊？仲女孩啊？你知唔知什么是女孩啊？是什么东东啊？都系自己咩啊？小小姑娘啊，青遭欺创嗰啲啊？阿姑，唉，即系唔好话我弟你，因为我睇唔过眼啫。你又改埋咁嘅花名，啊，呃啲阿公阿婆。即阿婆啦，呃唔到，呃啲阿公啫，呃啲阿伯啫，系啊，就唉，你鍾意啦，唉，但我唔知呢个都可以成为一条路线咯，系啊， 扮小清新老师， 仲小清新啊，你都腊肉啦，啱啱用盐腌啦，翻去阿哥真系，唉，呢、這个梁亦廷又系，唔好成日影住个头啦，影下对脚啦。大佬，即 即系唔系话我嗱呢啲唔系人身攻击，嗱啲客观噶。喂，你对脚减下皮啦，唔该。成个你知嗱，立法会嗰啲罗马柱啊，即系立法会旧立法会大楼咪好多柱咧，嗰啲罗马式嘅建筑嗰啲咁嘅柱，喂就系佢只脚，屌罗马象腿叫做大佬， 仆街。 减下肥咪得㗎啦，你如果讲係我纯粹讲係一个你话小清新乜嘢阿吴明音个女係 ok 㗎喎，嗰 个阿吴思乐。 阿吴思乐係啊，喂吴思乐 ok 㗎喎，化妆之后出嚟落咗妆唔知係咪呀， 係啦 落咗妆 其实呀，我哋。 我是其是非其非啦，纯粹讲你啲形象啫，因为你将泛民啲情趣投票嘛。黄丝带系中意呢一啲嘅 package 嘛，咁我哋咪评你个 package 咯，你唔好话我哋净系识得讲个样啦，因为你哋都中意噶呢啲嘢系。嗱，叶圣陶讲啊，人类就喜欢美的和谐噶，冇你冇得呃噶，你整个样衰出嚟就玩完噶啦、啊，一定噶啦呢样嘢。咁你都化妆出嚟先嘅，你唔好素颜系咪？你服务啲街坊，喂有啲素颜噶，啱唔啱啊？有啲素颜噶。嗱，我喺德福啊，见过潘太啊素颜噶，你试下，人哋做咗廿几卅年啦，识唔识边个86年可以做啊？潘太不知所谓呢班友，唉，唔系吹水噶呢啲系，包括沙田嗰、那个阿红姐又系嘛？即系不过佢啊不幸落选啦，上一届就唔好提啦，系。咁你哋就 有益友话即刻想睇下佢对脚， 你自己去睇嗱，即系我唔方便喺度展示俾大家睇啊，但系都不安照片系咪先？ 有咩风采？ 血染的风采啦，哥！你想象下，砰砰砰咩踩落去啲曱甴啊咩，都全部死 cam 晒啦，咁 死！ 妖嗱嘛，嗰啲声波都震荡到死啦，啱唔啱啊？你减下脚嗱，呢个真诚嘅。阿梁亦婷阿 Adif 真诚噶呢一样嘢系，我就唔系唱衰你话咩嘅，喂对你有益处噶，对你有益处噶呢啲系，咁你扮靓啲咪多啲票咯，必然噶呢样嘢吓，你啲政纲其实同民建联啊，屌你差唔多嘅啫嘛，咁你到最后如果佢又派个女仔出嚟，你又出嚟，咁系咪争言斗丽啊？嗱呢啲咧。我冇讲大话噶，全部有，全部照直讲噶咋。 其实睇呢个姚松炎呢个例子已经知道啦。 姚松炎咪真系样衰啊嘛，系咪真系？佢事实上样衰啊嘛， 所以冇得呃噶。 真系样衰啊嘛！你试揾姜涛出嚟选啦，赢咗啦，对住郑永信，唉，真系唔好嘥时间啦。好啦，咁啊，希望佢哋反省一下啦，系咪？即系派表，即系你哋中意。派表是吧即是笼络那些街坊啊冇所谓的。但是就唔該俾啲心机囉，唔好攞呢啲出嚟讲啦，咩唔够表格，其实好老实讲啊，政府设计到张表格咁鬼繁复，搞到嗰啲老嘢唔識填，得益嘅咪係你呢班咁嘅社区主任，得益嘅咪呢班区议员。 佢哋填㗎嘛，俾机会你哋。 俾机会你哋接触啲选民，嗱呢个亨利都有同意㗎，都係咁写㗎。喂平时你哋服务嗰啲服侍啲街坊冚唪唥奇难杂症啊，唔係攞综援就係、是、叫佢申请公屋啊调迁啊呢样嗰样 啊或者楼上漏水啊诸如此类塞渠啊。咁你今次有一个咁好嘅契机，喂俾你有咁样嘅嗱，如果现任议员就更加知添啦，俾你可以喺现有嘅资源底下嚟到去，哇咁样频繁地接触啲街坊，笼络啲街坊。喂，平时唔出街嗰个阿婆啊，都要出街噶咁好，因为佢攞钱啊嘛。咁你咪变相系接触得多咗啊？你知道有啲长者都系好毒噶，你知噶啦，唔可以出街啊咁样。 真系独居老人， 系啊，咁冇办法嘅。咁呢一样嘢系唔怪不得人嘅。咁但係就即係起碼俾你多機會接觸啲老嘢啦，啲長者啦，係咪？咁你有益處㗎，你鬧咩啫？其實佢哋個心底裏面啊都不知幾歡喜啊，講一套做一套，所以佢哋從來冇爭取幫你爭取多啲錢㗎，佢只係喺度嚟扮嘢，然之後呢就喺度攞表格啊成㗎咋， 写本续末咯，呢啲咪，因为佢哋有益处噶嘛。佢最好你年年派一二千、三千咁添，将表格又咁烦得咁烦，咁佢咪每年去笼络啲街坊咯，吓、啊，佢唔会帮你争取多啲钱噶，但系，嗱你记住啊，呢样嘢系 呢个重点， 佢系唔会帮你争取多啲钱噶吓。好啦，咁啊，即系嗱呢一个派表咧就。即系讲到呢度啦， 系啊，报下啲好消息先。 咩好消息啊？你 YouTube 已经过一千人收睇啦， 系多谢各位益友。咁啊，Facebook 咧 ，Facebook 八百啦， 啊，千八啦，咁又，唉，多谢各位益友啦， 俾啲掌声自己。 各位益友，今日俾啲掌声自己。咁啊，同埋咧，就系记得做足益者三友，就系有 like、有 share、有 comment。大家咧就可以打呢个电话号码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吓、啊、，OK 系有奖品啊，觉得最好 有奖品嘅吓。嗱、啊，唔系姜涛，点我成日讲佢咧，唔系好仰慕佢。事实上啊，嗱、啊，阿 Jo Jo 你自己睇广告都知啦，系好频繁地咁样弹出嚟， 无处不在。 佢逼你睇嘅，嗱、啊，点解咧？嗱、啊，我识得有啲广告界朋友，佢讲俾我听，佢同我讲话神区，你嚟紧一年都要焗睇噶啦，姜涛系，因为呢个系力捧佢嘅。吓、啊、力捧佢嘅其实系吓呢一个根本上系一个有计划嘅行动嚟嘅，可以话系吓由佢一参赛开始啊，已经即系我唔讲啦，再讲嘅多啲就系、是、因为又系俾人哋告诽谤无谓，总之系我话俾佢陆续咧，你喺呢一年咧都焗睇噶啦，咁样佢同我讲吓，咁、啊、我知道我都一早 alert 到噶啦，系咪吓？啊乜 Q 嘢乜差嘢广告都系姜涛姜涛姜涛咁，我都知。 你行个巴士站嗰啲 都有姜涛， 都系佢涛。 嗱，冇所谓嘅。咁佢中意博姜涛姜涛，起码佢咪播核突嘢俾你睇，咁就算数啦吓。即系唔系话佢好靓仔，而系话佢无处不在。 睇得多个啦 吓，咁啊起码好过嗰啲咪核突怪先啦，系咪啊？就系大把啦，嗰啲核突怪，唉、哎，真唔想睇。系嗰个样衰衰。是吗？唉，唔好讲啊，啲真系讲起咗反胃。好啦，我哋讲下一样嘢。但讲下呢个校园欺凌嗰个问题啊，系咪？嗱，话说呢就呢一个马鞍山嗰个人济医院董志英纪念中学啊，就系、是、即系传出咗呢都唔系传出咗啦，其实系有片为证啦。但嗰啲片呢嗱，你唔好话我左交女权上身啦，我避免嗰个嘅僆仔受到二次伤害啊！你知唔知啊？二次伤害咧，即系话咩咧？如果我哋又喺度播一次嗰啲片咧，就变咗二次伤害紧个男仔，你知唔知啊？ 系啊，再播一次啊，三次。 再播一次又唔系再，即系我哋不停咁播咧，就不停咁伤害佢，所以咧我哋片就唔播啦，因为你哋自己上网都睇到噶。 系。 咁主要咧就有两条片出咗嚟啦。第一条片咧就系一班嘅男学生啦。咁就即係撳住佢個頭啊，撳住佢啲手腳啊，咁其中有一個呢就拍打佢個頭。嗱、啊、另一個好奇怪㗎喎、哦。另一個呢就負責除佢條褲校褲啊，然之後呢就聽到一啲好清脆同響亮嘅聲音，就啪啪啪啪咁就啪咗四下嘅，喺個片嗰度至少四下。咁呢而且雖然嗰個片段呢都係即系略嫌蒙查查低清咗少少啊，但系都系好似见到有少少泛红嘅，即系个啰柚嗰个部分，咁系一个相当之凌辱啊嘅行为嚟噶吓，呢个系。 系。 咁另一条片就后嚟再推出咗咧，又系一个嘅学生男学生就俾人哋揿住咗喺张台嗰处，哇！呢次仲犀利，就兜锤咧挥落佢嗰个背脊嗰度啊，那个背部啊。扑扑声噶，你知打人背脊就扑扑声噶啦， 系 吓，唔、啊、信你揾你嗰啲朋友打啊，扑一声嘅系会打个背脊嗰、那个，因为咧呢啲好容易打伤气门噶，咁样扑一声嘅系会， 啊唔好随便揾啲朋友打， 嗱唔好打下呢啲刑事刑事嘅，知唔知啊？告得你啊！啲刑事呢啲伤人罪嚟噶，咁咧一打落去扑扑扑扑几下又系，嗱、啊、呢啲咧完全咧根本上就系凌辱兼欺凌。兼且咧，我觉得系有性侵犯嘅嫌疑噶，系有性侵犯噶，因为你咁样除咗人哋条裤嚟到拍打嗰个屁股，嗱，你话如果呢啲唔算系性，嗱呢啲我唔知系佢个意图系即系点解啦？点解系拍人屁股咧？ 你得到佢允许先 吓，咁、啊、当然系冇啦，大佬。如果你得到佢嘅允许， 咁我都觉得系冇问题嘅。但你就唔应该喺嗰个嘅处所，即系唔应该学校嗰个嘅处所个树咧，唔系厕所啊，系处所啊，嗰树咧系做呢啲行为都唔得嘅。你可以翻屋企打，但系嗰个僆仔好明显就系冇咧授权咧，佢啲同学去咁样做嘅，亦都系唔同意佢咁样做嘅，因为叫声相当凄厉嘅都系吓。咁啊，即系出现咗呢件嘢，咁咧。最奇怪一样嘢系咩咧？嗰啲女权分子咧就全部高达奔上身嘅、哦，沉默之声嘅、哦，全部唔见晒嘅、哦。嗰啲 Me Too 友啊，或者撑 Me Too 嗰啲，喂唔见晒嘅。 换 转嗰个角色啊，如果俾人打裸油嗰个唔系男学生系女学生咁啊，点啊？ 哇！ 我谂俾人告性骚扰啊，系咪啊？我谂俾人告性侵犯、性骚扰，即刻拉去差馆嗰处。问话咯，调查咯，系咪啊？你嗰班友就全部企晒出嚟，又开记招啊，又要保护女性啊，乜乜物噶咯？ 又唔知几多次伤害啊，到时 吓、啊、喂，我想问啊，那个中大咪有个女人吓，好、啊、憎我嗰个咧，唔使开佢名噶啦，姓黄嗰个啊，喂，你咪话要捍卫呢一个嘅即系女权嘅、 啊，女性自主啊， 女性自主，咁男性使唔使自主啊？男性个屁股系俾人咁样任打咁啊，除低条裤吓？点解啊？喂，你呢一个嘅阿黄小姐，你唔出声啊？你咪去教呢个成人美语班，教到好忙碌啊？吓、啊？咁开补习社开得好忙碌，喂，你应该发声啊！你就住啲议题系咪先？即系我唔系话诶，我即系佢哋好中意讲啊嘛，包括你黄小姐都最中意诶，乜嘢都要我讲咁样。喂，唔系乜嘢要你讲呢、這个你个范畴嚟噶嘛，你专家嚟噶嘛，你系咪专家呢一、這个范畴系？点解你唔帮佢出嚟 me too 啊？系咪构成 me too 先？咁都唔系啊？嗱，你最无耻就系咩咧？就系、是、个校长，你嗰啲校长同埋呢一个嘅老师，喂，你有冇可能出份通告出嚟话呢啲系过分嘅嬉戏啊？不涉凌辱啊！呢啲系佢话呢个过分嬉戏嘛？嗱，佢啲通告自己写噶吓，咁呢啲点样算为之嬉戏啊？ 咁如果系女生就唔系嬉戏啦。 咁如果系女生得唔得？嗱，女生可唔可以咁样嬉戏啊？可唔可以咁样玩咧？系咪啊？嗱，大家互换啦，将嗰个嘅关系，唔好讲男玩女，女玩女屁股得唔得啊？咁得唔得先？嗱，呢啲完全咧系。即系呢啲系完全系好无耻嘅，你呢啲咁嘅教育界嗰啲咁嘅 双重标准啊！最中意 你嗰班友，喂无动于衷嘅，你尤其是嗰叶建源作为教育界嘅议员，对于有呢一啲嘅校园凌辱嘅事件，喂你系视若无睹嘅，你有冇企出嚟谴责啊？有冇企出嚟系要求呢间学校系去严肃咁样去处理呢啲嘅校园嘅猥亵嘅行为啊？我形容系猥亵噶。咁样打人屁股喎、哦，吓、啊、屁股俾你打嘅咩？吓、啊、咁好啦，你个叶建源又唔出声咯、哦，你咪唔敢得罪你啲选民先，因为佢啲选民就系嗰啲校长啊、教师啊嗰啲人嚟噶嘛。 教育界嗰啲人啊， 嗰啲教职员系你嗰啲选民嚟噶嘛？你系咪唔敢得罪嗰啲选民，所以唔出声先？吓、啊，你呢啲咩功能？嗱，所以呢啲就系功能界别嘅邪恶之处啦。因为佢系通过一个小圈子嘅界别去产生嘅一个嘅议员，咁佢咪只系会为佢嗰个嘅有票嘅人服务咯。啲家长冇票嘅，啲同学仔冇票嘅，佢话知俾人打啰柚啦，话知你个仔女喺学校俾人凌辱啦、猥亵啦，佢都唔出声咯。嗱，呢啲咪泛民啦，系咪？吓，你平时又高举嗱，你唔好话我唔闹教联会啊。教联会亲共啊嘛，你闹佢咩啫？你平时系高举呢一个自由、民主、人权嘅旗帜啊嘛，教联会冇啊，唔好意思啊。你教协有啊嘛，你教协话要做民，要争取民主噶嘛，争取自由啊嘛。喂，嗰、那个学生，嗰、那个男学生，翻到学校连免于恐惧的自由都冇啦。佢行个班房，佢点知边一日会俾人揼？佢点知边一刻喂小息啦，一响钟啦，喂，佢点知会唔会又俾人哋揿住打啰柚啊？因为呢啲咧校园欺凌咧系惯性嚟噶，唔系偶一为之噶。你要记住呢一啲嘅行为系长年累月咁累积噶， 佢拍得片出嚟， 唔会特登嘅咩？突然间就系欺凌人噶嘛？ 佢拍得片出嚟，即系外表话俾你听，嗰个拍裸已经唔止一次噶啦。 系啦。 是不止一次的拍得片已经是非常之频密地去被人打裸油的了。 习惯了那 么你习惯了手势喂这些很离谱的行为你是不是那你那些住校社工呢有没有作出一个适切的辅导啊或者有没有去协助这个学生啊这些冚唪你社福界又是你泛民的人来的教育界又是你泛民的人来的。喂，当你闹人哋乜乜乜乜嘅时候，你自己有冇去做足你嘅本分先？系咪啊？你话要人权、要民主、要自由嘛？嗰、那个僆仔人权都冇埋啦，翻到去系咪啊？面懵懵啦，系咪啊？喂，佢好紧尴尬。 尊严都冇埋， 边个喂做一个人类人性嘅尊严冇埋啦？一个男性俾人哋咁样去，即系围住嚟去打啰柚，系咪啊？咁点解？喂，你嗰啲有哇咁样为之系？嬉戏啊！喂，你揾啲男教师啊，嗰啲男主任啊出嚟俾人打啰柚先啦、啊，俾你嗰啲同事围住嚟打，拍翻条片摆上网啦、啊，得唔得啊？嗱，逆地而处啊，冇所谓噶。你如果你做得到嘅，喂，我都服捻咗你噶。咁我服捻咗你，不过都要依法处理咯。呢一啲嘢系啱唔啱啊？喂，你俾人恰嗰个嘅学生，喂，佢身心灵都受损噶。你知唔知呢啲系会对于佢日后系会造成极大嘅阴影噶？吓、啊，分分钟系不能磨灭嘅阴影嘅。你咁样嚟到欺凌佢，嗱、啊，我唔知佢俾人打屁股，喂，呢个影咗出嚟啫。你嗰啲咁嘅僆仔啊、大佬啊，青春期又反叛又剩啊，吓、啊，喂，你都后生过，早早我后生啊，系咪吓？喂，你打得佢啰柚。你点知你佢唔会打埋前边个滨州啊？ 冰山一角 系咪啊？打啰柚就有个视频，有个录像，有个短片俾你睇到啫。打前边会唔会有啊？嗰个嘅学生俾人哋羞辱完之后，俾人哋咁样嚟到去性侵犯之后，佢会唔会羞于启齿？呢啲人唔敢拎翻屋企讲啊，唔敢去同社工讲啊？点讲啊？啊，我今日翻学吓。啊妈咪我今日翻学，俾个同学咧打啰柚啊，揿住喺地打，诶，俾人弹滨州啊，咁点讲啫？好难，呢啲系难以启齿嘅。嗱，呢啲嘢咧，完全喺教育界，呢啲绝对唔系冰山一角嘅行为嚟噶，吓、啊，又好普遍噶啦，已经系成个冰山喺度嚟啊！屌你老尾，真系，你嗰啲 band free 学校系咪好多呢啲行为？你啲教师出嚟讲啦。唔好只出粮啦，俾翻少少血性啦，啱唔啱啊？维持翻你嗰屌你乜嗰个学生嘅做人嘅基本嘅尊严，系嘛？你啊，你老尾，你嗰啲咁嘅教师 band free 嗰啲教咩嘅啫？一翻到去哦，落堂系嘛？月尾出粮打补就系咁嘅啫嘛，有冇攞个心出嚟教咧？系嘛？即系，唉。呢啲嘢咧，嗱我哋噏一出就咁样啫。你会你唔永远唔知佢哋越玩越过态噶。你唔好以为三五成群嗰个电影咧拍出嚟啊，嗰啲嘢系即系天方夜谭啊。 系基于事实拍出嚟 嘅。但嗰个系基于事实嘅改编嚟噶。 系咯。 你呢班咁嘅友越玩越过分咧，就其实真系你嗰啲咁嘅学校咧，系好大嘅责任嘅。当然系个同学，当然系嗰啲佢嗰啲同学，当然系最大责任啦。但系佢得唔到一个适切嘅教导，或者冇人去阻止佢去做呢啲行为。喂，你嗰班仲可耻咩？你嗰班大人嚟噶嘛？啱唔啱啊？你嗰班教师、嗰班咁嘅校长，你仲去试图去隐瞒呢一件事去发生，试图去话即系。隐瞒呢件事系俾人知道，喂，今日苹果日报仲报道咗啊！嗱，我引述佢讲啊，嗱，有咩你告黎智英啊吓 ？OK， 有咩咧？你而家学校咧就告黎智英吓，咁嗰个系咩咧？就话诶呢一个嘅学校啊，就叫人封口、啊，你知唔知啊？ 系 落咗封口令、啊。嗱、這個、呢个咧，我要即系。抄翻个新聞出嚟咧，照住嗰个原文嚟讲，咪哼间屌你咪 咩？高啦，报告评，报告评， 我引述佢啊，大佬呢个时事评论，屌你咪好鸠我吓， 我搵搵先买啲益友贴出嚟就得，啲益友可以贴出嚟。嗱，你咁样去试图去揿住呢一啲嘢，我话俾你听系已经似咧就包唔住火啦，系咪？即系好似阿伦嗰首歌就你知我知噶啦。当啲片段都摆晒上网嘅时候，喂，难道嗰啲片段仲唔够凌辱咩？嗰、那个学生俾人啪啪啪啪咁样打落油，仲唔够凌辱咩？打到个背脊扑扑声，仲唔够？仲唔够啊？仲可以兜话系呢一个嘅玩下嬉戏啊？喂，冇咁啊！你嗰啲教师，你嗰个校长有冇仔女噶？自己喂，你将心比己，如果你自己仔受到呢咁嘅对待，你作为佢老豆老母，你会有咩感受先？你唔好讲其他嘢，你作为老豆老母啊，嗱，依家我哋听紧节目嘅好多都系为人父母噶啦，吓、啊。你只仔女，唔好讲话你就打人个，俾人打过，俾人恰嗰、那个，你会有咩感想先？喂，系唔系希望？喂，喺一个咁样嘅，即系香港作为一个所谓相对公平啊、相对公义嘅社会，都有个人系咪？即系你作为一个教师，就系、是、嗰个人啊，去所谓主持公道噶嘛，帮你系咪啊？帮你去即系排忧解困，起码喺学校嗰个层面系嘛？哦，冇嘅，住校社工啊，冇关怀嘅。冇疏导你的情绪嘅，喂，你班友可以做咩啫？喂，呢啲友咪成日谷埋谷埋，嗱，又自杀又有知，系咪啊？喂，即系讲到最极端啊！我唔系煽动佢去吓，冇告我吓，即系我话，喂，绝对系有嘅。对于佢嗰个精神嘅问题，会唔会有精神方面嘅受损害啊？吓、啊，会唔会变咗抑郁啊？长期咁样，系咪啊？对于个成绩会唔会好大影响？喂，成日都谂住。喂，因为嗰啲画面咧，你受嗱你嗰啲咁嘅女权分子成日话受到 Me Too， 受到性侵犯，嗰、那个影像咧就喺脑里边咧不能磨灭噶啦，啊长期都会谂住啊乜乜乜啊，喂，你嗰男学生唔会咩？咁你冇人帮佢主持公道啊？咁佢喺温习嘅时候又谂起俾人打啰柚咁啲啊？咁佢咪集中唔到精神啊？喂，男女一样嘅啫系嘛？个脑部个靠嗰嗰啲。 系啊， 你唔好话俾我听，好唔同啊！俾人男嘅，俾人打啰柚咧，就冇问题嘅。 个脑咁细，个脑唔系咁 细啊！唔好讲啲废话啊，系咪啊？有冇医学根据啊？嗱，你即系唔该啦，佢哋唔好咁虚伪啦。嗱，呢啲系好卑鄙噶，吓、啊、嗱，我有个益友咧，就系、是、佢都系现职嘅教师，不如我哋试下打电话俾佢，即系访问下佢好唔好啊？ 哦，好 啊，佢都有啲嘢咧，想即系同我哋分享一下嘅， 系、 啊。我哋打俾佢，即系做一见证啊，系咪？唔好话我哋噏啦，话我哋即系唔好话我哋咧，系呢一个，即系唔好话我哋系呢一个嘅匿名啦。嗱，揾啲咧相关嘅持份者去讲吓、啊、，OK， 咁啊最好嘅。嗱，电话咧就正在系拨通紧噶啦。 喂 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 喂早晨， 喂你叫我 J 明 Sir 得啦？ 吓咩咩 Sir 啊？阿 Sir 系嘛？ 系啊 ，J 明 Sir 得啦。 J 明 Sir 你好，喂阿 J 明 Sir 啊？ 系 你好，早 系。你好，你好， 你好。 喂阿 J 明 Sir， 你咧就系即系现职嘅教师嚟噶，系咪啊？ 系啊，我而家喺新界区一间官立中学度教书嘅。 系。咁呢就、 啊、 喂你都有啲嘢想同我哋分享啊，关于校园嘅欺凌行为係咪啊， 係有啲睇法啦，有啲睇法啦，对于呢件事。係 分享下 啦。讲少少先啦，咁我自己本身呢就读书期间都係一间 Bentley 嘅中学到读书嘅。咁啊其实到而家都係啦，咁其实 Bentley 學生你话有呢啲咪欺凌，有呢啲咁样嘅叫做真系戏弄啦，其实每日都上演嘅，呢、這个唔呃你嘅。 系 吓，咁、啊、但系真系好似就呢件事为例，好啦，真系有呢件事发生咗，其实大家咁样谂，你系想一个校方系想高调处理件事啊，定系低调处理件事先？ 吓， 系啦，嗱，首先讲一样嘢先啦，低调处理就唔等于唔处理，亦都唔会话。嗰、那個施暴者或者欺負學生嗰人係得唔到相應嘅懲罰，絕對會有嘅。即係話高唔高，高唔高調，只不過係話有幾多人會知道，即、就、係、是、事後點樣跟進嘅校方。係啦，如果你話有跟，即係話跟進咗 ，OK， 如果呢個高調處理嘅，咁當然啦， 啊，我讲想讲一样嘢先，即系好多人都会以为，即系校长啊话会企图啊隐瞒有呢啲事发生嘅。 嗯。 咁我可以咧，可以好都几肯定咁同，即系你哋或者同益友讲，即系 bullshit 嚟嘅。 点解咧？ 即系其实喺学校嘅层面上面咧。佢哋都會認為，如果嗰件事好嚴重嘅話咧，佢哋其實都係 suppose 諗住報警嘅。 嚇、啊！咁但係佢依家又落曬封口令喎、哦，佢依家又話係呢個嬉戲喎、哦啊。你有冇睇過嗰個通告啊？阿 Jamie， 我有睇到，我有睇到。佢其實話想報警，咁點解咧？話如果單嘢太大， 係 真係，如果我話我如果學校話我唔，即係你唔好報警， 是 真係冇，即係係咁求你哎契弟，哎契弟咁叫你唔好報警。咁如果學生真係最後報警嘅時候，落口供嘅時候，佢同嗰啲差人講話，喂，其實咧我落口供之前咧，學校話唔好叫我報警喎，咁、啊、其實重大件事。 唔係嗱，呢、這個另一個 issue 嚟嘅，咁佢嗰個通告你點睇咧？佢話呢個嬉戲喎， 佢呢個係暗口嘅，呢、這個係絕對暗口嘅，係、啊、其實你話老師知係絕對知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其實校長咧，我即係其實學校即係普遍嘅學校就分為三類，一個官校，一個津校，一個私校。其實津校嘅校，即係而家洞天嗰間就津校啦、 啊。 其實津校嘅校長咧，其實佢任期就五年嘅啫。 係， 都係即係你做得差或者做得幾好都好，你都係玩五年嘅啫。你喺個 post 嗰度。 係。 咁你話講真嗰間你話要維護嗰間學校嘅 reputation， 好緊要先。董之英大家都知道係一間咩 branding 嘅學校啦。 嚇、 啊，係 老實實，佢有啲咩 reputation 可言先？ 嚇、啊，咁但係佢點解仲要發嗰個通告嚟到去隱瞞咧？嗱，呢、這個就係最唔明白嘅地方嘛，係咪啊？ 佢係驚啲學生真係將件事越描越黑，因為學校始終有幾百個人喺度。 唔好意思，嗱，我唔同意咯 ，Jamie Sir， 嗱呢個點解我唔同意咧？嗱，因为咧嗰啲学生佢系一人一把嘴讲乜讲物，嗱嗰个都系得把口讲嘅啫。但系今次系有两个，嗱至少依家喺公众嘅眼里边咧，已经有两段好可靠嘅片段咧，系作为一个证据，系一个系打啰柚，一个系打背脊。嗱呢个咧已经系非常之具有凌辱性同埋性侵犯嘅意味，系非常之强咯。 系，所以话其实如果报警系最好嘅，咁但系咧。咁其實喺學校嘅層面度話咧，其實唔會話唔俾你報警，不過佢有兩種方式去處理呢件事。但因為其實始終大家要諗一諗，點解個學生可以喺個學校嘅範圍入面可以做啲咁放肆？你試下叫翻學生會唔會喺個球場啊或者公園度咁樣做咁樣打個學生啊，或者欺負個學生咧？ 係應該就唔 會 嘅， 因為佢哋會覺得學校係一個比較。相对地比较安全嘅地方，咁佢哋自然而然做嘅嘢亦都会比较过火嘅。 咁你同唔同意呢啲系咪有嗰啲教师默许佢哋咁样做嘅咧？ 我相信如果有暴力嘅话就唔会默许嘅，但系会即系唔敢理咯，唔敢理有老师唔敢理会，我系知道嘅，我都会相信嘅。 唔系佢点唔敢理嘅意思系点解唔敢理咧？系嗰啲里边牵涉到有黑帮嘅成员啦。定系佢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定系点解唔敢理呢个心理佢个状况系点咧？ 好多老师，即系我自己本身，我喺我间学校都系有做训导嘅工作嘅。 系 啦，咁其实咧就系话你个学生，你唔同我讲，我真系唔知道。 嗯， 佢系想个受害者亲自你同佢讲，即系同我哋呢啲老师讲，喂，真系有件咁嘅事发生咗，我而家可以点做？ 吓、啊。喂，但系有啲嘢系你知道系，喂呢啲好难开口噶、哦，你叫学生话我俾人打啰柚啊，咁啊， 的而且确好难开口。咁但系点解话？点解个学校就系话我唔公然去搞大件事或者报警咧？首先第一，因为件事已经公开咗啦。如果我公然咁样去报警，我将件事搞大嘅话，首先嗰班学生一定要面对，即系施暴者一定要处，即系承受翻佢哋法律上嘅责任啦。 吓吓吓。 咁但係喂，如果個被欺凌嗰個學生，當如果真係報警上曬新聞，佢嘅身份已經係俾人哋知道咗嘅時候，你叫佢以後嘅日子點過先？ 嚇， 係啊，個好難過㗎！你叫佢轉校啊，冇用㗎！轉咗校，第二間學校啲人都會知道佢係乜水，佢都係會知道啊。因為呢個學生因為曾經有件咁嘅事轉嚟學校，佢去到新嘅環境，佢依然都係會識唔到朋友，佢依然個佢嘅學習生活都係唔開心嘅。 唔系，但系你嗰啲教师，喂，你嗰啲教师有冇责任啊？你觉得系？喂，点会 唔敢？有责任，有责任。个责任就 系 话，系其实报警系有两样嘢，系有可以有两种方法去做到，去做到要班施暴者系受到法律嘅制裁嘅。有两种方法，第一种就系话件事搞到好大啦，人哋帮你报警啦。OK。咁同埋有第二樣嘢，真係如果假設下個學生真係同真係私底下同社工講，或者同老師講話，我真係件咁嘅事。OK， 學校係真係嘅，絕對唔會反對個學生話要求報警嘅。如果個學生要求報警，喺學校係絕對唔會阻止嘅。嚇，係啦，咁佢會點樣做咧？佢會如果係社工嘅話，佢會問嗰、那個受欺凌嘅學生，你需唔需要驗傷？如果驗傷嘅，我可以要求，即係而家可以要求我陪你一齊要驗傷。驗完傷之後，我同你去警署落案。 嚇！ 咁咧呢個就比較低調少少嘅做法。咁一嚟啦，一嚟報，如果你落咗案，咁事件係屬實嘅話，咁警方一定要做嘢啦。 嚇！ 係咪？ 嚇！ 係啦，咁而家就係話啦，如果我私底下落案，咁而涉事嘅學生佢去到差院嘅時候，佢可以嘅。如果有警司警戒。去叫做懲罰班學生嘅話，或者係感化令嘅話，咁佢可以將嗰件事嘅即係唔會去令到件事去到最差嘅地步咯。因為如果去到真係報咗警啦，咁嗰啲同學要上 court 噶嘛，係咪？如果一孭保就一世噶啦。 嚇 ！OK， 你話學生要受到懲罰，係喂咁講真啦，喂受警司警戒或者受到感化令，你估班學生唔好受嘅咩？ 啊、但他是做出了那些行为，事实上非常卑劣、很顽劣、是吧？这样 当然啦，当然啦、是啦，所以说 因为那班人是始作俑者来的嘛，是要告诉他有个责任的嘛。 是啦，所以呢，即我想讲一讲，咁报警就当然绝对是啦，但我想讲是为什么学校会不想一开始就报警、是啦，这个我反而想讲一讲。 哦，你即系解释俾我哋听，点解佢唔报警啫？咁、但系，唔系你，但系同呢一个喂，同呢个通告冇乜关系嘅。佢个通告依然系想隐瞒，同埋叫啲学生咧系封口。嗱、呢个苹果日报报道嘅吓，苹果日报报道我引述一下， 佢系唔想，即系因为佢已经觉得件事搞得好大啦。 吓、 系啦，系啦。如果再讲嘅话咧，咁就会惊有好多。突然间弹咗好多唔真实嘅嘢出嚟，因为其实真系警方会调查噶。 但系嗰啲片段系真实噶嘛？嗰啲片段系真实噶嘛？ 当然真实啦、啊，所以咪就系话，而家人证物证系齐晒噶啦。咁、所以我班涉事嘅即系施暴者就会，即系一定会受到法律嘅制裁噶啦。 唔系嗱，咁你有啲咩嘢嘅说话系想讲俾嗰啲俾人被欺凌嘅学生？嗱，因为咧，你等阵有个人咧就闹我。话我咧啲讲啲嘢好离地。嗱，我唔知点样离地嘅，你唔可以咁样抛一句咧。不负责任你就咁话我一句离地，你话俾我听，喂，我边一啲嘅说法系离地先？你讲埋嘛？呢、這、一个 K M Wong 系嘛？话我离地系嘛？啊，好啦，如果嗱，假设有一啲嘅受害人系听紧我哋节目嘅，嗱，你要点样话俾佢听？佢应该系要做啲乜嘢嚟到去保护佢自己咧？吓、即系如果佢都已经翻学校俾人欺凌噶啦， 嗯。咁啊，其实真係唔怕同社工讲嘅。其实社工我諗最大嘅我諗喺學校呢最大嘅崗位就係处理呢啲个案嘅。係啦。因为嗱，其实如果你唔讲，等到件事报晒光之后，其实对你自己都唔好，你身份报光，你其实你日后嘅日子都真係好难过。 唔係呀，其实佢报唔报光，嗱我话听呢个，嗱我唔同意呀 ,Jaming Sir。你话佢报唔报光喎、喂。老实讲啦，依家嗰啲片都已经曝晒光啦。佢系边个嗱？识佢嘅一定识佢，唔识佢嘅咧，喂，我唔会对佢俾人打啰柚，我唔会有好深刻嘅印象，因为我唔识佢嘛。但系识佢嘅人就已经知道佢系边个嗱，所以我唔同意你话个身份曝光呢个问题噶。尤其依家网络嘅年代咧，基本上啊，一传十，十传百啦，边个喺个班房俾人打啰柚咁鬼侮辱性吓？呢啲我觉得系你话佢曝光会再。即系会再影响佢，喂，我咧已经系呢一个，我觉得呢个唔系一 issue 嚟嘅，因为佢识佢嘅人就会识佢噶啦，吓唔识佢嗰啲，佢就算曝光咗咧，唔识佢就算曝光咗都唔会对佢有印象啊，系， 都唔系噶，都唔系噶，而家啲僆仔都唔系嘅，都会真系会记住佢，即系如果你为 唔系佢又唔系流马车，佢又唔系嗰个。即系佢又唔系咁出名。 就算佢唔系一个好有知名度嘅人，喂，佢呢单嘢成为大家茶余饭后嘅话题，佢都难受嘅。 吓、啊，咁当然系难受啊！但系咁佢咁，你话惊佢俾人曝光嘅意思系咩咧？ 我话即系如果啊，即系但系咁公然、咁高调地走去报警啊，佢之后啊，即系会上 court 啊嗰啲咧。 咁反而唔系去保障咗佢日后唔会再俾人哋受到呢一啲嘅侵犯咩？ 其实就系最。其实最主要就是怕他再会受到传媒的压力。 传媒有什么压力呢？即是说追访他啊？ 是啊，我们学校是会有这个concern的。 吓、 啊，即是如果真的件事搞到这么大的话， 即 是他，我们都明白，喂，咁 喂，即是但是你就喂，因为害怕他会被记者去跟他或者去追踪他采访他，就任由那个学生呢、 就是、 继续被人家打啰柚啊？ 不是，绝对不是这样，是即系话去报案，去报案，而唔系咁高调地，因为单嘢爆晒出嚟而去报警。点解其实好多人报警咧？即系话， 但系佢可以去报噶嘛？但系就系依家冇报嘛？好多 band feel 下，喂，正如你所讲啦，喂，嗰啲教师根本上又唔敢理，又唔想理，理完之后佢又冇益处嘅，咁佢咪唔理咯？就系、是、喂，佢系明知喂眼底下咁多不平嘅事，咁多呢啲校园欺凌嘅事件。喂，佢都冇陪过学生，或者提供一啲適切嘅意见俾个学生，话俾佢听可以点样做，应该点样做嘛。喂，作为教师，佢嘅人生嘅阅历应该系俾个学生多噶嘛。当佢遇到呢一啲咁样嘅难题嘅时候，喂，唔单止系佢主动揾个社工喎。嗱，呢啲俾人打啰柚咧，我谂啊吓，你作为一个老师咧，喺个学校嗰度咧。我谂啊，都唔使隔几日啊，就会即系点都会传到去你个耳边咧。冇话俾我听，完全唔知系咪先？冇可能， 会 一定会知。 即使我而家教紧嗰间系 band 班学校，都会有呢， 都会有啲欺凌嘅，系啦。咁话我就想问啦，喂，到底嗰啲教师，当佢哋知道有呢啲嘅现象，有知道有呢一啲嘅情况发生嘅时候，会唔会系会有啲人吓？或、我当热心嘅教师好咩都好啦，会主动去接触呢个学生。是会话俾佢听，作出一个适切嘅辅导咧。嗱，呢个好紧要噶。如果唔系，你话咧嗰啲留案底一世，话呢啲咁样嘅心理嘅影响都系一世噶，都系不能磨灭嘅。 系、啊、所以咧，其实就如果真系知道咗一件咁嘅事，咁学校一定会处理嘅。但系处理手法点咧？通常通知个家长先。 唔系，但我又觉得咁，似乎咧， 通知咗。 唔系，似乎咧，阿张明 Sir 喂，啲学校咧对于处理咧男女受害人之间有好大嘅区别咯，我觉得 是 如果那个女受害人被人打啰柚就一定是会很严肃地去处理的。但当那个是男性呢，是男学生呢，就喝他被人打，这些是很不公道的。 是的，就只能说在男女对于这些事件上面，学校的行政是会很容易出现混乱的。是的， 即是你从这样的。是 你说。 不是，你继续说。 所以就係話互通，即係有呢啲事情發生 ，even 男受害者或者女受害者都一定會通知咗雙方家長嘅。 嚇 ，OK， 咁如果係受害者家長，直頭會問埋佢嗰個家長話：而家件咁嘅事發生咗，你想唔想報警？ 嗯， 係會問嘅，係會問嘅，因為有時候有好多時候，喂，學校話覺得已經校規啊，或者係學校入面本身嘅處罰都已經個搞唔解決唔到呢件事嘅時候，佢哋亦都係會主動。問個家長你想唔想報警？如果想嘅，我可以有社工或者有訓導老師陪你去警署落案嘅。 係 係啦，所以如果你話，即係我淨係想強調一樣嘢，話學校面對呢啲事係唔敢報警或者唔想報警，呢啲係真係 bullshit 嚟嘅。 嚇！咁但係學校有冇去做出一啲嘅主動嘅行為，去阻止可以預見嘅類似嘅情況喺學校裏頭？即系继续发生咧，嗱呢啲打啰柚呢啲啊，打佢背脊啊，围搭啊呢啲，喂无日无知嘅，咁但系你话唔报警，咁我呢个报警我谂唔系一 issue 嚟嘅，但系咁你点样去阻止佢哋去即系重复发生呢啲事咧？喂，嗰个学生每日都要上课噶嘛，系咪啊？咁你要保护佢，你起码要有一个嘅适当嘅保护啊！对于嗰个学生系有啲摆明系俾人恰嘅，一翻到去就咁，你哋会即系如果嗱，你作为一个教师会点样睇咧？嗰啲对于个学生点样保护呢个学生咧？吓， 唉，其实讲真啦，呢啲事咧 系 我自己作為老師啊，就算真係幾有熱誠都坦白講句，其實真係好難避免。 好難避免啊！ 因為個受害者佢一真係唔出聲。 系， 即系其实我自己读书年代分享少少，我自己读书年代， 系， 我亦都俾人欺凌，我亦都俾人欺凌过，我亦都欺凌过人。 我唔犀利嘅，我未讲少少仔咯。啊， 因为我初中嗰时候又生得矮小，咁啊，好容易就成日被欺负嘅对象。 系， 咁啊，系啦，就真系好难嘅。佢十几年嚟，其实呢个问题其实真系好难改变。其实学校年年都会为住呢啲事情啊，開會其實都係好難，都好多年嚟都得唔出一個好有效嘅結論或者係方法去阻止或者去處理呢啲事情。所以有好多時候一有呢啲事，學校就真係扶老爛嘅，不如我索性報警算啦。法律處理。 喂，但係就係冇報啊嘛！依家事實上就係點解嗰啲學校每日無日無之發生呢啲嗰啲 band free 學校成日無日無之有呢啲事咧？就學校根本都冇適當。喂，如果你話幫我學生嘅。你可以同佢讲话俾佢听，嗱，你如果再有遇到呢一啲嘅情况发生，咁就算你唔揾人拍片又好，点都好，喂，咁你系唔系都可以提供个适当嘅意见俾佢听，就系话，当呢一啲嘅情况再次发生嘅时候，其实已经系超越咗学校嘅校规所能够规范嘅，或者所能够惩罚嘅，或者校规都阻止唔到呢啲情况再发生啦，咁你可以提供一个意见俾佢，就话佢可以报警噶嘛。是不是啊？ 绝对是这个。 但就是依家但是一学校就是决定去即是想淡化这件事嘛。你见到这个起码董子英纪念中学这件事就发晒通告，就说这个是一个过度的嬉戏嘛。啊，就不是侮辱，是没有侮辱成分嘛。而且落了封口令嘛。那不通你是认同这家学校那些的这些这样的行政决定咩？ 当然不会决定啦。其实其实佢哋真系呢次处理手法做得差。其实佢哋一开始如果选择直接了当报警嘅话咧，其实可以件事就可以去到而家今日就可以完咗嘅。 喂，我唔知道记唔记得有一间中学，嗱又系叫好似上水喇沙系咪？嗱，我唔记得系咪。咁咧，当阵时咧又系发生过即系呢间你知系好著名嘅学校啦，吓咁咧。 听过啦。 喂。佢当阵时啊，嗱，我睇阿亨利嗰个嘅，啊，我要抄翻出嚟先。嗱，我唔记得咗系咪呢间 exactly 系咪呢间学校啊？佢就话发生过一啲咧，又系类似嘅事件。咁个校长系辞职嘅，你佢冇觉得呢？如果嗱，就住呢件事嚟讲，你觉得有冇人需要问责先？ 有 吓，咁系咩人需要问责咧？ 有吓。校长同埋嗰啲，其实我觉得 泛 内老师都系需要 吓，需要咁佢要点样问责咧？ 问责你系想问到咩形式？你想系佢哋会有啲咩 consequence 咧？吓，唔系啊，咁你喂，咁你我就问你啊嘛，你觉得佢需要、需要有一啲乜嘢嘅行动咧？吓，系咪？喂，比如话嗰、那个、有一个教师讲粗口嘅，那个林慧思老师喂喺个旺角嗰个讲粗口嘅，喂俾人搞到佢冇得做、啊。你知啊啦，你知道教师有守则噶嘛？好啦，你话佢讲粗口都系冇得做教师嘅。咁呢啲对于啊呢啲咁嘅邪恶嘅事件、猥亵嘅行为、吓、啊、凌辱嘅行为、吓、啊、暴力嘅行为喺个校园里边发生，咁啊视若无睹，吓、啊、当睇唔到，或者唔敢处理。咁、你觉得系应该有啲咩嘢嘅问责嘅行为咧，系可以做得到咧？ 咁啊，即系其实咧，咁咧好多都即系全部老师啦，都成日即系好多都出嚟做个 PGV 嘅出嚟教书。咁其实 PGV 入边咧就唔会话有好多呢啲学生情绪嘅 training 俾佢哋嘅。而做得训导咧，即系话真系要管理学生嘅 discipline 咧，其实佢哋额外咗一个 course 咁嘅东西。咁啊，其实好多老师都系唔识处理，即系 even 咧，就算真系读过呢啲， 唔识嘅，咁佢要俾以为佢要问责嘅，系咪需要再培训啦，定系点咧？你觉得佢系 要再培训，要再 我、哦、要再培训，你觉得？ 要再培训 哦， 我都系要再培训，或者话其实好难，佢或者个校长啦，佢个任期，佢都讲佢都话唔嚟，讲真做得好唔好，我唔理得系丑噶啦。 吓， 所以其实我系觉得成件。那個架構是出現了問題的、因為如果好像董堅這件事，如果校長和管理層解釋得好的話，他出去開始就做了，他做到 究其 为之。喂，我讲个事件俾你听啊。嗱，呢个咧就叫做新界喇沙中学嘅武状元事件啊。咁下说咧就发生喺2003年11月嘅。咁咧就一单嘅校园欺凌嘅事件啦。就有一名嘅学生咧就俾其他多个嘅学生欺负同埋殴打。咁事件咧曝光之后啊。有首一名参与欺凌的人士又被警方拘捕，其后法官就判其中八个涉案的学生就入更生及劳教中心改善人格，另外两人就接受感化，一人就无罪释放。其后就该校校长声称罪疚感相当重，就自己辞职。这个就问责了，这个就问责嘛。即系周石辉校长， 即系佢呢个系上头，即系管理层系有俾压力佢嘅，咁啊佢自愿辞职都啱嘅， 咁但系依家嗰啲咧，依家嗰啲喂，依家咁呢个董志英中学咧，你点样评论先啊？阿 J 明 Sir， 如低嗰层，我谂即系如果有份负责训导嘅，即系嗰啲同行咧，其实你应该可能要再培训下。 你啲行家好唔掂喎， 咩啊？听得唔清楚？ 你啲行家好唔掂啊！咁样喂，大佬，即系唔好喂。我觉得做教师， 其实好多时候咧，好似正如你啱，即系你一开即系讲呢个 issue， 啱啱开始好多老师都斗份粮嚟噶。 唔系，我觉得斗份粮咧， 真系见唔少。 唔系你，我觉得嗰啲教师咧教唔好啲学生都唔紧要啦，唉，算数啦，因为嗰啲你话啲人啫，翻工放工。行尸走肉吓，即系思维素餐喺度斋出粮，嗱唔紧要啦，我都觉得呢啲我都觉得唔紧要，但系起码要带住个良心翻去学校，就系当佢见到喺佢眼皮底下有啲咁唔公平嘅事件出现咗嘅时候，起码佢都要主动去接触嗰个受害人，然之后去阻止呢啲咁嘅校园嘅欺凌嘅事件发生啊嘛。喂，如果呢度系美国，喂嗰、那个人，喂如果嗰啲有啲州份系可以系持枪嘅。喂，校园枪击就系咁样出现嘅咋，系咪啊？ 系啊， 嗰啲人喂，俾人恰得太犀利嘅时候，咪揸枪翻去射死佢嗰啲咁嘅亲家咯。喂，你要真系希望咧，就唔系你啦吓，即系嗰啲咁嘅教师，喂系唔系可以带埋个心肝上课？喂，就算佢唔备课又好，就咁出粮又好咩都好，起码佢见到或者佢知道有呢啲事情嘅时候。主动去接触嗰啲受害学生啊嘛，话俾佢听佢可以揾社工，就算佢唔帮得到佢，叫佢揾住校嘅社工帮手嘛，转介佢去嘛，系咪啊？ 系， 喂，佢一个咁简单嘅一个 action 就可以分分钟令到嗰个学生嗰个情绪啊，或者系令到佢嘅即系余下落嚟嗰个嘅校园生活系有所改善咁啊，起码系能够阻吓到或者阻止到嗰啲人继续恰佢嘛。完全是冇嘅，我哋见到系冇嘅， 所以所以 教 师 系冇主动去帮呢啲学生嘅。 所以其实你可以睇到，其实真系有好多老师，佢哋打佢哋即系对嗰份工作以前冇资源，系 hea 到一个地步，系你而家系见到系好难相信，亦都唔敢相信嘅。系啊，我真系见唔少呢啲即系冇热情嘅老师，即系总之一日。件事唔烧埋我嗰啖嗰度，你就一日我有一日阔佬烂味嘅。 咁就好卑鄙咯，呢啲系嗱，希望咧阿 J 明 Sir， 你作为一个教师咧，当你啊系如果遇到有一啲或者你知道有啲咁嘅学生咧系俾人欺凌嘅时候，你都要帮下佢咯。你将来你有仔女噶吓，即系呢样 系我咁啊，我自己都处理过啲欺凌嘅学生嘅 吓，咁、你分享一下喂。 咁啊，我都曾经真系。我諗住就真係處罰嗰個學生，即、就、係、是、我諗住搞大件事㗎喇。咁一個比較高級過我嘅老師行埋嚟同我講，呢個學生嘅家長，佢每年捐錢俾學校捐好多嘅。 即係欺凌人嗰個係咪呀？ 係可唔可以低調啲處理咗件事？係有嘅。 喔、咁樣都得呀？即係話嗰個专系恰其他同学仔嗰个嘅人个家长咧，就系、是、一个捐好多钱俾个学校嘅，咁佢要求你低调处理，哇！呢啲真系好黑暗啊，真系啊！ 我但系真系奈何嗰刻，我真系 唔系咁。我想问嗰个学生系点样俾人欺凌法咧？吓、 佢欺凌人啊，欺凌人咁啊！我当然系准备处罚。嗰、那個欺凌嘅學生， 唔係咁佢點樣欺凌人先？佢係點樣欺凌人先？ 都係嗰啲身體嘅，即係打佢啊， 總之都係嗰啲嘅啦，都係 physical 上係 fully 認佢噶啦。 係 嚇，咁、啊、我都準備話可能要踢佢出校啊，或者係即係見家長啊、停課之類之類。但係話總之就嗰個高即係總之高級過我啦。總之佢一句到尾話呢件事由我接手，咁我都要就要都要俾佢接手噶啦。 咁點啊？咁最終嗰件嘢係點樣處理啊？ 記一個小過。 哦，记得少过，咁嗰个所谓身体接触系咩嚟？打佢啊？ 系打佢啦，或者就除佢裤咯。 哦，除佢裤，打佢边个位置啊？可唔可以讲埋？打佢下体啊？系咪？ 如果嗱，我系打下体嘅。 哦，嗱呢啲系好严重噶。 系 打男性，系 嗱，如果系打性器官咧，嗱呢个呢啲僆仔咧，大家都系做过僆仔。喂，大佬啊，佢、嗯、打人又最中意打人賓州啫嘛，唔使講嗱呢個嗱，我好粗俗，老師唔好意思啊，我照講啫。 冇所謂嘅。 喂，大佬啊，嗰啲咁嘅僆仔就嗱呢啲就最卑鄙行為。喂，你打佢嘅時候，喂佢係會傷咗嘅，係可能會嗱呢啲咧，佢係唔知嘅，未必嗰一刻佢知，嗰一刻可能佢痛完就算數，嗯、但係呢啲可能係有後遺症。嗱呢啲係好卑鄙嘅行為嚟噶嚇。喂，我自己壓力都唔少，呢啲咁樣嘅行為，喂你有冇可能？喂，放过佢啫！喂，呢啲可能系终生噶嘅后遗系，嗱呢啲系好卑鄙噶，完全系唔去处理。喂，嗰、那个俾人打嗰个同学个家长知唔知咧？系咪先吓？知唔知自己嘅仔？喂，俾喺学校嗰度，哇！俾嗰个咁嘅恶霸去打佢下体咧？喂，好严重嘅行为嚟噶，呢啲系即系一个小过，喂换人哋，喂唔单止阴影噶，如果有后遗症咧，点样追讨啊？啊、即系所以呢啲系好冇良心噶，唉、哎，真系。 系、哎，所以我都觉得呢啲老细仆街嚟嘅。 啊、 我都觉得噶。 吓、啊，都冇乜阻吓咗。喂，咁啊，追明 Sir， 喂，多谢你嘅分享先，好唔好啊？ 唉，冇咁讲，冇咁讲。唉， 多谢 你 嘅电话。 台我发下言好过。 O、okay, K， 好，多谢你电话先啊。好，拜拜。 冇咁讲，冇咁讲。拜拜， 拜拜，拜 喂，嗱，你见到咧，所以咧，即系话佢都算系即系呢个追明 Sir 啊。咁佢都算係即係叫做有啲教學而成呀，都係咁樣嘅時候，咁你睇到其他嗰啲更加知啦。嗱，我哋冇鬧錯㗎，係你明唔明呀？我哋點解喺個節目嗰時候鞭撻嗰啲老師嗰啲教師啫，咪就個個都思維素餐嘛。喂，你自己有仔女㗎，你自己諗下啦，啱唔啱呀？吓，冇話男呀、啊、女嘅俾人睇嗰、那個喂咁樣打落去，喂，会唔会打到佢以后变咗不育啊？嗱，呢啲系好紧要嘅。喂，女都会噶，俾人咁样，喂，尤其是嗰啲，嗱，你唔好以为男打男啊，女打女都有噶。你知唔知啊？仲恶啊，嗰啲人系仲浪礼啊，咁样打落去会唔会打到佢？嗱，呢啲咧冚唪真系要去医院嗰度验得非常之清楚，真系要。喂，系好离谱嘅行为嚟噶。你呢啲咁样，嗱，你话打啰柚，所以我头先都话啦。打啰柚点止打啰柚啊，俾你影到睇到就打啰柚，打到啪啪声啫，打到红晒啫。嘅镜头影唔到嗰个先至系癫啊嘛，嗰啲系。 系咯，俾你睇得出嗰啲已经系最 睇得出嘅，已经好 mild 噶啦，嗰啲叫做好温和噶啦。 系。 屌你，咁样真系，所以呢啲好离谱噶，即系希望啲教师带翻个良心翻学啦，尤其你叶建源咧冚家铲，屌你老母臭閪！喂，嗰阵时我真系好，我系好唔满意呢个咁嘅人嘅。喂，你话本土派嗰啲友走去搞嗰个咩初一事件吓、啊、旺角事件，你以为第二日就扑到即刻出嚟咧，就开记招吓、啊，走去搞呢一个嘅谴责暴力？喂，呢啲咁嘅校园暴力嘅事件，你有冇去出过声啊？叶建源系唔系无日无之啊？是发生呢啲事件啊，你有冇出声啊？叶建源谴责暴力。呢啲乜嘢人嚟啊？你睇叶建源啊，就係咁啊。你谴责嗰啲本土派，你第一时间企出嚟。喂，呢啲校园欺凌嘅行为系你个界别里面。喂，系咪到底你容忍啊、纵容啊、包庇啊，定系点样呢吓、啊。喂，你系好容易打，喂，尤其是女仔咁样。喂，你试下咁样俾人打法啦、啊。喂，有机会导致嗰、那个女仔不育噶，好严重噶，不孕不育呢行为都会有噶，唔系我喺度嚟，一路嚟，即系吹毛求疵啫，吓夸张啫，哗众取宠又唔系噶，你咁样打落嚟，因为佢都无情力，好紧要，喂打人嗰个点知啫，系咪先？你自己谂下啦，如果你有仔女啊，你自己谂下啦，呢啲咁嘅情况一定要阻止啊，吓、啊，所以就系、是。 有啲人话我咩太年轻啦，对唔住，我作为一个嘅主持人咧，喺呢个岗位上边咧，嗱，我一定要为嗰啲咁嘅受到欺凌嘅学生同埋佢家长咧发声嘅。你又唔好话诶呢嘢好正常不过啫吓，即系间间学校都有啊，唔值得讲咩？喂，嗱呢啲唔系唔值得讲嘅，就系、是、因为佢哋长期存在喺呢个社会里头，你先要拎出嚟改善佢嘛，先要阻止呢行为嘛。而唔系默许佢继续发生嘛？当嗰个俾人恰嗰个唔系你，你又话唔讲系嘛？如果你生个仔生个女出嚟俾人咁样恰法，你讲唔讲啊？系咪先？ 当成一个常态咧。 你唔应该将呢啲事件变咗佢常态化，然之后咧就自己默许佢去发生，然之后自己都接受埋呢啲嘢噶嘛？啱唔啱啊？冇可能噶嘛，系唔好话我离地呢样，唔系我离地啊，而系喂你冇可能系要接受呢啲咁嘅行为噶吓。你话啊，间间学校有嘅，有咪尽量去阻止佢咯，制止佢嘅发生啦，系咪啊？唔应该默许佢存在噶嘛？喂，即系等于你有争取民主，争取呢样嗰样。喂，我就话共产党唔会俾你啊，你争取，屌你老尾，真系多鸠鱼嘅，你咁样搏我冇得搏嘅，系咪先啊？你冇争取啦，抱咩选啫？共产党唔会俾你噶啦，我讲喺呢度，你争取咩啫？不如你全个本土派接咗佢啦，你本土系所有争取咩八五个单程证，共产党唔会俾你啦，你又争取，啱唔啱啊？佢俾你，你就唔使争取啦。如果嗰啲虾人嗰啲学生，佢系会有嗰个自律性嘅，我哋唔使拎出嚟喺度讲啦，好简单啫嘛。好，咁我哋讲下大样嘢啦吓。啊，呢啲就好兴嘅，讲到系真系，唉。即系讲下呢一个嘅泛民啦，系咪？ 系 吓嗱，呢一啲嘅泛民嗱，如果你哋咧想对于头先嗰个嘅议题啊吓，你哋想打电话上嚟讲嘅咧，81912047，81912047系有130条线嘅，依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噶啦。即系关于呢个嘅校园欺凌嘅行为，你有啲咩嘢想讲？好啦。咁我讲埋呢个泛民先，嗱呢班友呢又开始九唔搭八喇喎。咁搞咩呢？就话要同阿林郑开战㗎嘛，如果再唔去会见佢啦。卒之呢林郑政府呢就话决定喺礼拜一呢就会见呢一个嘅泛民啦。咁我唔使开战㗎喇喎，系咪 呀？系咪即係收皮呀？ 咁你即係开战定唔开战呢？反而呢我即係对于佢哋开唔开战呢就即系冇乜兴趣，因为开战呢个词语咧，十年前啊，何俊仁啊，时任民主党主席何俊仁参选行政长官选举嘅时候咧，就已经有个口号叫做向霸权宣战噶啦。2011年时为，咁啊，即系到咗今日，你都系宣而不战啦，吓吓，咁啊，即系冇乜所谓啦，系咪？你知道佢哋系咪和稀泥？咁但系咧，反而咧，我哋见到嘅一样嘢好笑啊！就系呢一个，你知有个组织叫土地正义联盟啊， 系珠海的有份， 就珠海的有份噶嘛，又反而喺吓，即系邵家臻话宣布要同林郑宣战之前咧，就土地正义联盟就向呢个林卓廷宣战。啊，咁啊真系好笑啦！嗱，我一齐睇下啦，嗱呢个土地正义联盟嘅专业，嗱佢发咗个文章。佢咧就即系引述咗咧，民主党咧喺嗰个新界东北嗰个新发展区规划咧，佢哋嘅一啲嘅纲领啦。咁我唔详细读啦。咁啊，土盟点讲咧？土盟就话啦，吓佢话咧，立法会发展事务委员会咧就讨论古洞北及粉岭北新发展区嘅主体工程嘅拨款。嗰一众建制保皇盲撑政府保驾护航咧。就对于啲村民嚟到讲咧，就早已预料啦，吓啲村民就咁谂啊，吓 系村民咁谂嘅，咁似啊。 佢话咧，但系啊，几年前啊，此言反对东北发展嘅民主党嚟到今日代表新界东选区嘅林卓廷咧，啊，竟然响会议上系支持将拨款呈交公务小组，而尹兆坚咧就未决定意向。咁土盟又话啦。多年嚟啊，北区嘅民主派区议员，包括咧罗世恩啊、刘奇峰咁咧，就一直关心村民嘅生活，亦都愿意聆听村民嘅诉求。民主党七年前嘅 Facebook 嘅 post 咧，亦都重新要求撤回 呢个东北发展嘅规划，重新咧系全民参与嘅，以及咧同民间团体各持份者进行对话啊等等。嗱、啊，好笑啦，土盟啊，即系呢个朱海迪嗰个土盟啊，就踢爆啊林卓廷啊，已经咧系不止一次咧啊，系转态、啊。去年六月咧，北区区议会投票咧就反对新年窝安置补偿政策。去年七月咧就连同民主党议员咧投票赞成、啊。嗱、啊，哇，呢啲系好嗱，即系呢啲咧，即系讲一套做一套啦。啊，都不但只系你自己一个月内咧转态、啊。 原来整滚咧。 佢区议与区议会嘅层面咧就反对。但系咧喺呢个即系立法会嘅层面咧就赞成喎，嗱呢啲真系好无耻啊！喂，人哋都一党三头啫，屌你老母你一票两头得嘅，即系喺区议会 同一条友， 同一条友喺区议会就反对，喺立法会就赞成啦，系你嚟噶吓，土盟踢爆呢啲叫做 OK 啊！咁就话今次林卓廷更加表明咧系将呢个支持拨款咧提交公务小组。土盟对此咧表示强烈谴责，土盟强烈谴责林卓廷吓，并且要求咧民主党清楚交代立场啊！土盟亦都喺度重申啊，反对新界东北计划。而寻日村民同农民团体咧先开完记者会，指出现时政府方案不二之处吓、啊、，OK。咁啊，由土地正义联盟咧嚟到强烈谴责你民主党咧，就非常之有说服力同埋有特色啦。OK， 啊，就向呢个林卓廷宣战啊，呢个位置宣战啦， 系全面开战。 即系点解咧？就叫做向同路人抽印啊。OK， 唔系抽刀、啊，抽印、啊，抽刀得嘅，冇一点啫，都系同一意思嚟啊。阿 Ken 又唔识字啊，你知啊，有啲有啊唔识字啊。抽刀抽人都得嘅，不过其实系吓唔紧要吓，写、啊、白字都得嘅呢个。哇，呢、這个真系犀利！诶、哎，我哋俾啲掌声土地正义联盟啊，周总。 诶，俾啲嘢先，呢个朱海迪。 朱海迪嗱、啊，朱海迪咧就向林卓廷咧宣战。咁林卓廷呢人咧就不呢个高佬咧就是、贱人一名嚟噶啦，就恃住咧同阿兄姐咧即系笼络咗兄姐咧就。即系唔知道有啲咩嘢嘅， 唔知咩关系 嘅关系啦，就能够咧取得阿兄姐咧，唔系取咗佢嗰个取，系获得阿兄姐咧，即系获得阿兄，唔系取得阿兄姐。O K， 费事有歧义啊呢个字， 获得兄姐嘅获 得兄姐嘅祝福，祝福啊！佢好中意用祝福噶嘛，即系嗰阵时佢话曾俊华应得到习主席嘅祝福，咁其实系冇嘅。 呢、啊這个林卓廷得到刘慧卿嘅祝福， 喂，但佢真系赢到，咁咧有啲人又得唔到刘慧卿嘅祝福啊，退咗党吓，嗰、那个就系麦润培啦。咁啊，麦仔咧就但系退咗党之后咧，佢就成为民主派最高票当选2015年区议会嘅区议员。 沙田选区嗰边3000多票， 马鞍山吓、 啊、票王。 票王就得唔到阿兄姐祝福啦，呢、這个吓，咁、啊、你呢个得到兄姐祝福嘅林卓廷咧，除咗俾土地正义联盟啊朱海迪宣战谴责之外咧，仲有一样嘢好犀利，就系佢听日咧就搞咗个游行，你知唔知啊？即系呢个不知所谓。喂，你咩反水货啊？林卓廷，你搞边科啊你啊？喂，你记唔记得三年之前啊？ 四年啊，差唔多。 呢、這、一个嘅何俊仁啊，讲嗰啲咩说话啊？吓、啊，即系佢哋真系唔记得咗啊！嗱，我哋有个报道嘅，嗱、啊，2015年3月9日，吓、啊、明报报道咧就系、是、民主党谴责反水客暴力行为、啊，咁啊，民主党嘅何俊仁就表示啊，冲击水货场面令人痛心、啊，认为咧系超越咗示威界线、啊。啊！强调任何人都不应作出暴力行为，影响香港形象，令人感到倒退及不文明、哦。何俊仁期望青年人咧反思呢种手段、哦。嗱、啊，以下呢句咧就是、精华所在啦。何俊仁讲咩咧？林卓廷，你听住啦，林卓廷大议员98,500元月薪，佢因为即使成功赶走水货客，但令到全港受伤害咧，就系饮咩止渴啊？嗰、那个牙口啊嚟啦，嗰、那个好似。高级， 我考下你啊，唔系饮鸠止渴吓噶嘛？嗱，好多人都唔识，嗱，有啲咧唔识字嘅有咧，就打个饮鸠止渴，又一鸠咧就冇得饮嘅，吓鸠可能含嘅，含鸠止渴啫。饮 鸠咩？饮鸠 吓个饮浸止渴 ，OK 吓，唔系饮鸠 ，OK， 唔系含鸠，唉，唔系你知好多友咧打白字就变咗。饮鸠止渴噶啦嘛，唉， 都系浸字， 系啦，唔系知好多人唔识字噶，吓写文章啊，唉，真系咁紧要啦，唉，咁啊真系，社会就不能够接受嘅。何俊仁又话咧，若果示威者觉得自己嘅正义咧，就唔应该用呢啲手段吓，咁、啊、你赶走水货客，你呢个林卓廷，佢就话今个星期啊，我们需要你，我哋唔需要你，但系你需要我哋，因为我唔需要你。 民主党都唔需要， 就以文明和平方式抗议水货活动。喂，你抗议水货活动喺何俊仁嘅眼中本身就不文明啦，不民主啦，系会令到全港受到伤害啦，啱唔啱啊？边有一个文明和平嘅方式？你首先你就阻人哋做生意啊嘛，呢啲系根据何俊仁嗰个思维，系咪啊？喂，你唔好似一时比一时，本土派做嗰啲嘢你又话唔得，你做得，啱唔啱啊？咩叫水货肆虐影响民生，政府无能啊？你民主党咪仲更加之无能？人哋做唔得，你做得？你搬龙门啊？你双重标准啊？吓、啊？你点样和平文明啊？你系咪阻人哋做？嗱、啊，你话抗议水货活动，水货活动系唔系一个嗱、啊？根据何俊仁嗰阵时讲，都系一个合法嘅一个商品嘅交易嚟噶、啊。你理解佢水唔水货啫？佢喺香港度买嗰啲咁嘅货品，嗱，根据佢啊吓，唔系根据我啊吓，唔系嗰啲啊啲啊又夹硬喺度屈我啊吓，我根据佢哋嗰个，根据你哋民主党嘅逻辑，佢啲即系嗰啲咁嘅自由行落嚟买奶粉，系嚟促进香港嘅经济吓、啊啊，你即系抗议佢啊？你已经走去抗议佢，已经不文明啦，已经不和平啦，你点样方式啊？有咩方式啊？拉 banner 喺人哋门口，你咪喺阿萧若元嗰间药房门口拉 banner， 你就系想点啊？你有咩嘢抗议啫？ 系咯， 你讲啦，林卓廷，你交代一下先啦，你成个 rationale 你背后嗰个嘅思维模式系点先？你话本土派走去搞呢个光复行动，喂，都唔系即系踢劫第一次啫，系咪啊？有阵时成班都系游街咁，你记唔记得啊？所谓光复行动都系 啲屯门嗰啲好多事都系， 唔系梁天琦嗰次都系，你梁天琦嗰次喺上水嗰度都系游街喺度嗌啫嘛。咁嗰啲就不文明，嗰啲就系影响香港嘅形象。咁你林卓廷听日有啲咩创建咧？有啲咩创世纪嘅方式嚟到做抗议咧？系文明同埋和平嘅、哦。你唔嗌咪啊？你唔拉 banner， 即系麦企啊， 麦站啊，你扮呢一个黄之锋嗰啲有麦站啊，定系点啊？你要交代清楚，你点样用和平同文明嘅方式先？你都系阻人做生意啫嘛。喂，当你认为本土派去搞呢一个嘅即系光复行动，就系影响咗全香港嘅信誉声誉嘅时候，点解你搞得咧？吓、啊，你咪中晒回力镖啊？呢啲系。喂，你唔好只系讲踢劫嗰次啦，踢劫就屯门其中一次啫，踢错劫嗰个系，话人哋走私啲咩？点知一揭开系《皇帝内经》嘛？嗰次我都记得系一铺，嗰铺系有中咗伏啦，唔好讲嗰铺，你上水噶、啊，嗱梁天琦去嗰次啊，咁你同佢有咩嘢本质上嘅分别先？如果你系游街，佢系游街，佢嗌咪你又嗌咪，吓、啊、佢抗议你又抗议，咁你？你喺个 nature 上面，你同佢有咩主要嘅分别先？你话俾我听啊！佢都系反水货啫嘛，佢都系认为水货肆虐影响民生，政府无能，因为点解你得佢唔得？ 系咯，佢都好文明嘅嗰、啊、次。 即系嗱，呢啲就系龙应台嗰句，请用文明说服我。你屌你，乜你自己做就得，本土派做就唔得。你点样令到人哋信服你啊？啱唔啱啊？ 咁如果抗议咗，佢成功赶走咗水货客，咁系咪又系令全国受伤害啊？ 系啊，咁你咪令到啲商户受到伤害啊？喂，你讲噶嘛？嗰啲嘢系你讲噶嘛？系令人感到倒退同不文明啊嘛？你咪阻人做生意啊？系咪佢？呢啲系咪影响香港形象啊？ 即系唔该你啦，你即系你自己咧闹人嘅时候咧就一套标准，当你自己做嘅时候咧嗰套标准就自然咧就消失。嗱呢啲全部都系泛民嗰啲所谓嚟嘅，嗱包括所以点解我批评咧呢、這个众新闻都系无耻噶。嗱点解我有啲益友咧就唔不明所以嘅，就以为我闹啊游慧晶，其实我根本上系我就唔系闹啊游慧晶，我系攞佢作为一个例子。嗱，有啲友咧真系唔明噶，我话俾佢睇嘢咧，阅读理解咧零分噶，有啲 摆明帮佢澄清。 嗱，咁你个嗱，我呢一单嘢咧，我都要讲一讲啊，因为有啲友仔咧，即系喺留言又同我拗啊，又呢样嗰样啊，真系不明所以，真系完全咧一嚿云嘅。嗱，呢、這个众新闻，嗱，我唔系话撑呢条友啊，我讲明啊吓，呢、這个咩郑振熙，我唔识佢系嘛。我冇撑佢，我叫你不信任佢系嘛？因为佢讲嗰啲嘢咧系失实言论。嗱，当我哋批评一个人咧嘅时候咧，我觉得咧就应该系基于佢嘅言行举止，系咪先？嗱，我哋应该有根有强嘅。你批评佢时候就唔该还原翻个事实，回归翻个事实。你基于嗰个郑振熙呢个苍澳呢一个嘅候选内阁，佢讲一啲说话，关于初一事件。佢系有失实嘅，系有抹黑嘅，系有含血喷人嘅。嗱，你可以就住呢一啲嘅 facts 嚟到去批评翻佢，系可取嘅，我觉得系，亦都系值得去做嘅。但系你好似依家呢一个咁样咧，就话佢曾经喺国家开发银行、北京嘅科技公司嗰个实习嚟到去咧，你然之后你整一单呢啲咁嘅新闻出嚟，然之后咧就令到嗰啲你嗰啲黄丝嘅读者就觉得佢系染红咗。嗱，呢一个咧，我觉得系唔公道噶。嗱，我真系是其是非其非啊！你话佢染红咗，你用佢嗰啲言论，认为佢系嗱，佢又撑释法啊，又撑 DQ 啊，咁你认为佢呢啲言论系觉得佢系染红咗？我觉得冇问题嘅，你中意咁样去评论。但系你话基于佢系做过某一啲嘅实习嘅职位，然之后话佢染红咗，嗱呢啲系卑鄙嘅，你咁样话人哋系，你基本上你对于呢个郑振熙嘅印象都系基于佢嗰啲言论。你先知道佢嗰个嘅背后个思维噶嘛，系咪？即系佢话撑 DQ 啊 ，DQ 冇问题啊，系合乎法治啊。咁你真系批评佢嗰啲言论啫，关佢做嗰个国家开发银行、嗰个北京科技公司嗰个实习有乜关系呢？如果呢一啲根本上都唔系你批评佢嘅重点嘅时候，你批评佢其实都系要回归翻佢嗰啲言论嘅时候，点解你要拎呢啲出嚟讲？然之后又讲到似曾人啦，呢啲就系陶君衡同埋刘世良常用嘅招数，就系呢啲系鬼嚟噶啦。佢喺北京嗰度做个实习啊，呢系鬼嚟噶啦，收共产党钱啊，投咗共噶啦，染红噶啦。嗱，呢啲系佢哋常用嘅招数，我又要话俾啲益友听，尤其系 YouTube 嗰度听紧。嗱 ，YouTube 系好多新嘅益友听紧我哋节目嘅。我要话俾你哋听，唔好迷信呢啲嘢。有啲人又国开行好难入，喂，我想同佢讲啊，喂，如果嗰啲好难入嘅时候，新民党难唔难入啊？新民党好难入啦，系咪啊？作为一个建制派政党，你话又有你嗰个大门任开啊？嗱，有个人又有叫肥菜，你知啊？本即系嗰个本土派人士，肥菜啊，蔡佩强啊 ，Fat 菜啊 ，Facebook 嗰个叫做，喂，佢去新民党啊，叶柳嗰度做过实习嘅，你知唔知啊？ 系 吓？佢去新民党嗰做个实习，后屘又闹啊边啊又贴大字报又讲啊蔡若莲嘅，记唔记得啊？ 记得记得。 系咪有咁嘅人物啊？咁佢又可以去新民党嗰做实习，咁佢系咪染红咗啊？喂，你唔会觉得嗰个 Fat 蔡系俾人染红咗噶嘛？因为你基于佢嘅言论啊嘛，唔会觉得佢俾人染红咗嘛？系咪啊？游慧晶系咪去过大公报嗰度做实习啊？你唔好理佢话咩主动又好，学校指派佢，佢系去咗大公报做实习啊嘛。呢个事实嚟噶嘛？当阵时你黄碧云啊、民主党啊嗰啲就即刻扑出嚟话啦，佢曾经去过大公报做实习，所以佢就已经染红咗噶啦。佢系共产党派嚟嘅鬼，佢系呢一个染红咗嘅，佢系共青年新政嘛，记唔记得啊？但系从佢后尾又走去锒铛入狱啦，啊又呢嘢又捞啦，咁你即系已经系知道咗佢都唔系系鬼啦，系咪啊？即系你系基于佢个言论，基于佢言行举止。去判断，嗱，我哋每一个人做嗰个 judgement 都系啊，你应该基于佢嗰一个嘅言论嚟到去 judge 佢噶嘛？你点会基于话佢系住喺边一度做过咩？喂，就算啊，好似陈乐行咁， 佢个去广东省中医院嗰度做呢一个嘅实习啦，你知啦，做咗三日做唔到，话俾人威吓落翻嚟啫嘛。喂，我都唔会去批评陈乐行去中医院嗰度实习。喂，呢、這个都好难入啦，广东省中医院做实习系咪啊？如果唔系有合作嘅单位，佢点会去到啫？喂，那个问题就系我都唔会去用呢一样嘢嚟去批评你，话咩投共啊，乜乜物物啊嘛。喂，大家回归翻个事实，系咪好困难呢？其实系。 咁你杨岳桥都系北京大学毕业啦。 系、哎、啊，喂，嗱，呢杨岳桥同埋郑松泰，冇错，呢两个都系契弟贱人，尤其郑松泰呢个反骨贱都无论。喂，我冇否定呢两个系贱人，但系当你判断杨岳桥同埋呢一个郑松泰系贱人嘅时候，你唔系基于佢喺曾经喺北京大学嗰度就读，或者系佢系北京大学嘅学生呢个身份嚟到判断佢系一个贱人啊嘛？你判断呢两个人系贱人系基于佢嘅行为同埋佢言论啊嘛？喂，咁简单嘅，点解？喂，我以为香港真系，喂，我哋个网台都好失败喎，我哋有益友都喺度话啱啱啱喺度反驳我。喂，呢一样嘢，我就系想带出一个咁样论点啫，咁难明白咩？吓、啊，点解你批评一个人嘅时候唔可以基于佢嗰啲言行举止去批评佢啊？点解要话佢做过乜乜做过乜乜？有啲人好似话，诶、哎，呢、這个国开行好难入嘅，点解唔难入啫？吓、啊，即系呢啲唔系。呢啲唔系佢，即系如果系咁咧，我同佢讲大公报好难入噶。咁尤慧晶系咪鬼啊？唔见大公报请我系咪啊？屌你，咪即系开个网易正视搵我去做编辑啦，不如都戆鸠嘅真系。即系唔好用呢啲咁白痴嘅藉口啦。你首先先入为主，你认为呢个郑振熙佢已经染红咗啊，所以咧就因为咁样咧而去搬出再多嘅证据证明佢染红咗，你多余啊！话俾你系多余噶。redundant 嘅呢啲系多余多咗噶啦，即系等于呢一个嘅嗱呢个陈一岳都有份讲嘅，就话呢个走佬学运领袖就叫柴玲。柴玲当时咪讲咯，话六四镇压死咗几千人定几万人嘛，吹水吹牛车大炮嘛。喂，你只要根据翻你所见所闻，你叙述翻个现实出嚟，你就已经系足够啦。你使乜车大炮啫？你使乜做一啲多余嘅嘢啫？喂，呢、這个先系所谓嘅理性嘅讨论啊嘛。原来是很困难的，对于很多人来说是。啊、所以我是有点失望的。 即是好像这个张秀贤都曾经指控这个梁仲恒染红。 喂，你 说 是啊，你说梁仲恒染红因为他林朝辉介绍给你的。喂， 你觉得梁仲恒是不是一个红底的人？你不应该是基于那个人是由哪一个人介绍给你认识的嘛，而是基于他、啊、那些的言行举止。如果他是一张白纸，你完全佢完全喺之前咧，系冇喺公开场合发过言 ，Facebook 又冇写呢啲嘅文章啊，又冇投稿啊。你去咁样 judge 佢，你纯粹认识佢系因为经过一个红底嘅人介绍而接触呢个人，你都尚且可以有一个咁样嘅判断。但系如果你已经知道喂佢已经系一个公众嘅人物啦，佢已经发表过咁多嘅言论啦，发表过咁多嘅文章啦。你都依然是用返呢一样嘢啊，佢係某某介绍俾我認識嘅，所以佢呢就红底你暗示佢係。喂，呢啲咪 judgment 咪係错囉。係咪呀？喂，呢啲係好离谱嘛。喂，我唔係话支持呢个郑振熙呀、啊。我冇支持佢呀，冇喺屈我呀、啊。但係你唔支持佢，你应该讲返你点解唔支持佢，係因为佢讲嗰啲言论係离谱嘛，係失实嘛。咁简单囉。係咪先。嗱，有啲人就即刻喺度反驳啦，话六四冇死人，我唔系话六四冇死人啊，屌你！六四系有死人啊，但系唔系死几啊万人啊嘛，你唔好好似柴玲啊，柴玲呢就系话佢自己目睹啊嘛，你咁都唔识分？喂，佢只要讲出佢当阵时见到嘅真相就已经够啦，佢使乜夸张失实啫？到最后连毛大屎都死唔到一万人啦，大佬，真系唔该啦，唉，嗱，到依家所以咧，就算一听紧嗰啲人都系噶。都系唔明白我讲乜噶，吓、啊、都仲有呢啲人噶。喂，我唔系话六四冇死过人啊，大佬，而系话你六四有死咗几多人，你就依据翻你佢柴玲目击有啲乜嘢嘅情况发生，佢就照讲就得啦，使乜夸张失实啫？喂，当你要激到一个嘅讲大话嘅原木系嘛嘅时候，你只要攞啲证据出嚟，就已经成功激到佢啦；攞翻个真相出嚟，就已经激到佢啦。你唔需要攞一个方言嚟激到佢㗎嘛。哦、我呢个已经讲咗几百次啦，係咪，我以为啲人会明嘅，都系唔明嘅。 唉，真系。好啦，咁啊，即系我哋嗱接听电话之前咧，嗱，我哋讲多次电话号码81912047啊吓。咁啊，有一个嘅消息咧，都想同大家系分享的。 系 吓，咁啊，话说咧，有个名嘴啊 ，OK， 上台名嘴， 上台名嘴咧就叫做王永啊。咁我哋一齐睇下佢咧系。有啲嘅都啊都几震撼喎，同佢平时开咪嗰个风格咧都好唔同啦。我哋一齐分享一下吓、啊，有片嘅呢、這个系，屌佢好劲嘅。依家睇下点样，好啦，开个画面出嚟俾大家睇睇先吓。系、啊、啦，有啦嗱。就是呢一个嘅网友啊，叫做 Cat 钟咧，佢系请大家开声睇呢几段片，只是冰山一角。佢话商台人民大道中主持王永不断骚扰邻居啊，多次冲住邻居嘅门口大叫同辱骂，内容包括咒骂邻居及要邻居家人全家死绝，又故意趁住别人咧手抱婴儿外出时咧就大叫吓。他咒骂对方 BB 出街冻死生仔冇屎忽行为极为过分啊！他更在私人屋苑内咧开咪骚扰人，用大声公极高分贝广播。当屋苑是私人电台啊，住喺其楼下嘅邻居咧被吵醒十分愤怒，有很多住喺附近嘅邻居都有小孩。如此大声广播实在会吓坏小朋友，有好多人可以做证确有事件发生，管理员立即上门了解，他即时心虚闭门不开吓。咁、啊、咧就本月23日晚上近10点啦，王永咧企喺邻居嘅门口一会儿啊，就似系有所动作。名叫拔丝嘅狗狗咧惊觉有人喺门外咧就吠咗一声，佢即刻辱骂邻居嘅狗只。及邻居入屋后再用大声公骂人，及开警报器。邻居的家中有幼儿，实在饱受惊吓。嗱，我咧觉得咧，嗱，王永最中意讲解困新闻学嘛。嗱，我同意噶。嗱，我哋都觉得唔应该。嗱，呢啲片面支持嚟嘅，就算跟住我哋睇埋佢嗰啲片段啊，我都觉得系片面支持嚟嘅。首先，我唔系话全盘咧系buy晒呢一个 cat 中。这个的市民呢他那个的证据的，因为他真的片面支持嘛。那所以我就希望王永先生亦都是看到呢有人这样指控他的时候，他亦都可以讲回当阵时的情况是什么令到他的情绪是这么激动。 有人解释了。 是吗？哪个解释了？ 有亦有话王永解释了。 啊，王永解释了，这样喂他 send 过来看看王永解释了。 是的，我都问人。 啊，咁你解释，你话佢解释咗，我哋可以一次过喺度嚟讲埋嘛。嗱，最好㗎啦，咁样系啦，我哋个台真係好公道㗎。唔好话我哋唔系是其是非其非。我哋绝对系是其是非其非。嗱，我哋呢就睇一睇阿王永佢到底有啲咩嘢嘅过激嘅行为先吓。咗去咯，我呢段片咧就对住个镜头挥手嘅啫。好啦，下一段。 快啲停车！师傅，我哋唔好意思，再搞啊，搞佢。 哦，喂，呢、這个嗱，阿祖祖呢个片段咧就佢喺屋企里边用大声公进行广播啦。嗱，因为我哋再听一次头嗰几秒嘅啫，我哋听真啲先。嗱，听唔听到佢？唔该，快啲泊车咁样。嗱，我再听一次啊，得两秒嘅啫，其实系佢屋里边系用大声公进行广播。我再听一次， 该快啲泊车。 系夜晚嚟噶， 系夜晚嚟噶吓。嗱，嗰阵时系着晒灯噶啦吓。OK， 喂，阿边个系咪话佢有回应啊？ 唔系你 send 条 link 出嚟啊！如果黄永有回应， 啊， 我哋会读埋佢回应啊嘛吓。好啦，睇埋下一条片啦。10月24号嘅嗱，一座二 A 五 号。收声啦，狗！你又咪？ 嗱，佢收声啦，狗乱。 咩主人啊？乱咁屙屎，咪？ 乱咁屙屎，嗱衣服，嗱我听。 你狗狗。收声啦，你个狗！仲系 死丧狗，仲快！ 死丧狗 啊！死丧狗，仲快！嗱，我只系想听个解释噶。喂，系咪有解释啊？佢系。喂，好激进喎！呢个系嗱，佢系好多。 为咗你呢只狗，你又咪同住得啦？有家教啊！我而家拉你咁多屎我哋，全家都冇家教，你只狗又点咁肥？睇住你只狗啦！ 啊，仲有噶吓，可能佢一阵出翻嚟吓，我哋睇埋先。话佢除，话佢屙周围屙屎屙尿吓，哇，佢都有啲似流马车啊，真系。食屎狗， 食屎狗，死丧狗。 好激进啊！呢、這个黄永真系名嘴，平时文质彬彬。咦，睇下仲有冇先，跟住落嚟。喂，嗱，益友讲益友，嗱，听住啊，嗱，你记得开声听啊吓。黄永系喺屋企嗰度咧，就响鸣呢个警报器啊。喂，继续跟住。听唔听到啊？喂，听唔听到啊？响鸣嘅警报器啊！哇！哇！都好激进喎、啊，呢个黄永。嗱，一座二 A 唔好泼屎啊！吓，佢揸住一个嘅标语。 收声啦，死臭狗！ 收声啦，死臭狗啊！佢话。 乱 Q 咁 肥， 成家人都 系 咁。 哇！乱 Q 咁肥，都系咁。但系苏花好似我哋都系听过只狗吠过一两声咋吓。嗱、啊、呢、這个唔知道，因为咧黄永都可以摆翻个录音咧，话佢只狗系成日吠噶吓。咁、啊、因为我哋真系唔知佢只狗系咪成日吠啊嘛。喂，听得唔系好真添，你只死臭狗唔好再吠啦，咁样睇下下一句系咩先？乱咁屙屎，乱咁唔知乜嘢啊！ 管好只狗啦， 管好只狗啦。 我 好好，我播埋呢段片，讲埋佢解释先。嗱、啊，我哋好公道嘅，所以都话，不过听埋佢做啲咩激进嘅言论先系，因为好过瘾啊！哎，有啊有。 一座车嘅司徒家，管好只狗啦，乱咁泼屎，乱咁偷嘢。 喂，一号二 B 咩咩乱咁泼屎，乱咁偷嘢，再听一次先。 乱咁偷嘢。 一座车嘅司徒家。 一座二 A 圣司徒呢一家。管好隻狗啦，亂咁亂咁撥屎，亂咁偷嘢。OK， 完啦。好，一座二 A 圣司徒呢家管好隻狗啦，亂咁撥屎，亂咁偷嘢，系用大声公讲噶，呢、這个应该喺屋里边啊。咁系听到佢系相当之嘅激愤啊！吓，好啦，咁我哋就不如咧就系、是。 睇下嗱，你系咪又揾到黄永嗰个 四条 link 嘅 ？OK， 阿 Vincent Wong， 好啦，喂 ，Vincent Wong 咧又回应，好， 有几个回应添， 有几个回应，好啦，唔紧要，我哋睇咗其中一个先，嗱，所以我哋真系好好噶。唔会净系嗱，我都话唔会听片面支持啊！我听阿黄永啲啊咁激进猛闹呢个一座二 A 圣司徒嘅呢一家嘅， 同埋只狗， 同埋只狗啦，一个癫狗嚟嘅。OK， 佢话吓，好啦 ，Vincent Wong 黄永就话你好，我系黄永本人，谢谢你嘅转发，因为我嘅邻居喺不同嘅群组 block 咗我，企图咧唔俾我解释事件缘起啊，系旧年。我对面的邻居圣司徒即是证明我的听力都不错即是听得啱偷走我屋企用嚟除走廊臭味的香薰。他偷嘢之后呢有一次我再用香薰的时候呢这位司徒先生竟然在屋企拿出狗屎来到去泼向我。我立即呢是告知警管理处啦并且安装闭路电视自保。以防呢个恐怖嘅邻居继续泼屎啊！咁但系呢位邻居呢即系嗰个所谓 cat 钟啦，原来姓司徒噶吓 ，cat 钟啊！你知头先嗰个 可能系佢嗰啲老婆啊。 anyway 啦，总之就系嗰个 cat 钟咧，应该就系呢个司徒家嘅成员嚟噶吓。咁但系呢位邻居咧，继续骚扰我嘅屋苑内其他人。佢哋一家咧，由父亲咧一代咧已经住喺度噶啦，多年以嚟咧横行无忌啊！例如将自己经营嘅花店呢、這个唔识读啦，吓 唔知咩 rose， 唔识读啊，真系唔识。嗱，因为我唔识咧，就话唔识嘅。好啦，嘅花束咧四处乱放，又擅用管理处交收，涉嫌违法交易。屋苑内嘅其他人告知咧，知道我系传媒咧，向我求助。我见佢哋漠视管理员嘅警告，所以用扬声器提醒屋苑内嘅其他人要小心。嗱，呢个解释就你即系觉得接唔接受咧？如果佢啲人知道佢做传媒向佢求助，咁照计佢应该向位去揾区议员啊，或者佢识得咁多立法会议员啊，可以向相关嘅人士求助啊，就点会喺屋企里面用扬声器即系大声公啊，喺间屋里面喺度大嗌呢？嗱，头先刚才我哋睇到佢话快啲泊好架车啊，咁样噶嘛，你咁样喺个 同埋佢话提醒屋苑啊，其他人佢系会用大声公讲咩？喂，泼屎啊嗰啲噶嘛？ 系喂，你唔系你系基本上你都唔系提醒屋苑里边其他人啦，你系讲一 A 圣司徒嗰一家啫，你系闹佢啫。咁其他嗰人 丧家狗食屎狗噶嘛？ 照计咧，我相信啊，睇嗰个嘅片段所得咧，就应该系一梯两伙嘅，佢嗰度系吓，就应该冇第三户噶啦，两个对住嘅两道门系。咁样嘅情况呢你就话用扬声器提醒屋苑里面其他人即係话其他嘅层数喎系咪呀嗱你住一楼啊嗱一 A 我唔知系咪一楼啦照计应该系咪一楼先一 A 㗎嘛。咁其实呢由佢嗰个嘅片段你知唔知你头先咪睇到一段咪喺楼下影上去嘅都唔系好高㗎嘛嗰个位置。咁一 A 㗎嘛。一 A 我諗系一楼啦系咪唔会十楼啦系咪屌系咪先。一 A。咁你系头地下个看坑一定系二楼、三楼、四楼其实其他楼层嘅人，就应该冇被佢嗰个嘅狗只滋扰得咁严重咯。照计，同埋你嗰个开嗱，佢话用扬声器啫，咁个警报器又所谓何事啊？喂喂喂喂喂，嗰个系即系点解咧？嗱，咁我哋继续睇落，你话佢有好多个回应系咪啊？ 系佢嗰个 post 有几个回应 ？Capital 啊，我哋睇睇啊吓，系我哋好好嘅。我哋咧就唔会系乱噏 片面支持嘅， 片面支持嗱，我哋睇晒佢嗰个嘅双方面嗰个嘅供词，咁我哋咪可以有一个更加全面嘅理解啊！嗱，我哋不嬲咧做呢个节目咧，都系应该咧用一个咁样态度嘅，就唔系话人哋啊，佢曾经喺边度嗱，我都啊，虽然我好讨厌商业电台啊我必须要呢个系申报啊你知道我不嬲都好憎商台噶啦。但我冇因为黄永做商业电台而去就已经判咗佢为呢一个系一个扑街嚟噶啦，佢系贱人啊！我哋冇咁讲噶，我由佢一开头 at the very beginning 我都话唔好相信任何一个人嘅片面支持，记唔记得先？ 系， 因为佢嗰啲片段系经过剪辑噶嘛，吓，而且未必反映到事件嘅全部嘅真相噶嘛，吓。 嗱，呢个就是我刚才其实想讲嘅嘢嚟嘅。如果嗰啲人明就明，唔明就唔明啦，系唔明都唔明都牛皮灯笼嚟噶啦，都唔会明噶啦吓。好啦，咁我哋咧就睇下佢其他嘅 cap 图咯。咁呢个 Vincent Wong 啊，就系呢一个叫做黄永啦吓。咁佢就系、是、嗱、啊，见到咧。呢、这个相信就是大厦吓，即系嗰个后座嗰度咧，嗰个嘅防烟门啊，咁就系用一个嘅红色嘅胶桶咧嚟到去阻止咗嗰个嘅防烟门咧嘅关闭嘅吓，呢个不当行为嚟嘅，但系佢就冇解释到系咪呢一个一 A 嗰个住户咧嚟到去摆嘅呢个胶桶 ，OK， 哦。有讲啦，佢另外咧就佢会阻防烟门闩好，十分危险。嗱、这个佢指控翻对面个家人嘅吓，咁跟住嗰啲佢就贴人哋嗰啲图又唔睇啦，嗰啲唔知做乜嘅，即系佢影人哋个样嗰啲啊。OK， 佢话嗰条友攞只狗嚟吓人啊。 嗱，Vincent Wong咧就话，嗱贴咗呢啲嘅花束咧，即系话佢喺嗰个，即系佢话即系证明嗰家人系做花圃啦。OK。就佔用咗所謂嘅空間，可能嗱嗱，根據呢個照片所得咧，就應該係停車場嗰位置嚟嘅，嚇嗰啲泊車位嚟嘅，就擺咗好多嘅花束。OK， 咁我跟住落去咧，就再有一張圖片。OK， 嗱呢個就係嗰個所謂司徒先生嘅本人。佢呢位就司徒先生本人啦，佢每次放狗咧都唔拖實只狗。有几次仲专登松手咧放狗入升降机吓其他人，之后条友仲阴阴嘴笑。嗱，首先咧两边都系片面支持。嗱，我咁睇啦，如果黄永先生你作为一个传媒嘅工作者，当你遇到呢一啲嘅情况，嗱，我当你所讲嘅嘢系真先啦，又我都唔知系真定假，我当你所讲嘅嘢系真嘅时候，喂，你系唔系有一啲？比较文明啲嘅方法嚟到解决咧，喂，你成日都话解困新闻学啊嘛，咁你点样？喂，你成日解人哋嘅困，你自己嘅困都解唔到吓？喂，你识得咁多议员、区议员，你使乜嘢？嗱，你又唔应该咧用其他人嘅精神健康嘅成本咧，系作为代价噶、哦？呢、這个一 A 嘅司徒加得罪你啫，同埋及其狗只系咪？咁你咪去。找区议员或者找这个的、相关的人士的求助。 你找管理处都好啦。 不是因为他得到的门路是一定比我们多的。因为他懂得很多议员啊懂得很多政界人士啊。而且你本人黄永亦都在之前在政府架构里面曾经做过政务主任 AO 的嘛。那你绝对可以用一些更加文明的手段和方法来去做的、是不是啊来去处理的、咁见到佢咁样嗱，我唔知系佢个情绪智商低啊，定抑或佢系受到呢一家人嘅相当之大嘅折磨，因为你见到佢嗰个反应咧系极之大噶吓，仲话唔好泼屎添啊嗱，咁呢个真系要嗰个 cat 中嗰个本人有冇出嚟回应啊？ 呢、這个暂时都未知， 未知 OK， 咁希望咧嗰个人亦都会再有回应啦。咁我都唔相信，即系我哋已经唔希望有所谓片面支持啊！嗱，你不如你讲下啦，你点睇啊？对于呢件事， 我就觉得你黄永身为一个公众人物，系咪真系需要用到大声公咁样？ 仲有警报器噶吓，你留意下，仲有警报器啊！ 系咯，用警报器，即系嗱，我唔排除佢话一 A 斯洛加先生咁啊，但系你可能其实一楼仲有其他邻居嘅，你就算唔用一楼，即系你用。大声公对住个窗咧，其实你几层楼都听到噶嘛，你仲系夜晚时间咁样喺度讲咁样人，其实系影响到其他人哋咯。即系我谂你，即系呢个黄永咧，你真系开麦你自己翻翻商业电台开麦，你唔好喺屋企咁样大大声声用大声公开麦咯。你有啲咩你真系揾啲相关人士去解决咯。你咁样系真系骚扰埋其他嗰啲邻居噶嘛？即系我觉得佢呢个做法好自私咯。即系你成日都话要保持啲咩中立啦，呢个黄永，但系其实你自己作为一个主持人，你应该系要知道，你身为一个公众人士，你知名人士嚟噶嘛？你应该要有啲嘢，你系要去避忌下咯。你唔系应该咁样 系嗱，即系一单还一单啊！即系我咧一单还一单，虽然咧佢系对唔住林斌噶啦，因为佢系将嗰个商业电台嘅时段咧，18同仁爱乐区咧 就賣咗俾呢一個嘅民建聯嘅。嗱，佢對唔住林斌噶啦，但我覺得一單還一單嘅，就唔好拎佢咧喺商台做嗰啲嘢，同佢呢一單咧，同個鄰居嘅糾紛咧，我覺得都冇乜關係嘅呢個。但係佢作為一個公眾人物，就其實係有關係嘅，因為咧佢咁樣嘅時候就會令到人哋對佢個印象係非常之差咯。哈哈，咁都得嘅咩？ 喂 啊，咁有啲益友就话嗰个 cat 中咧都有最新嘅回应嘅，咁我哋不如睇睇啊吓。你话偷嘢，偷嘢其实系讲紧偷嗰个嘅香薰啊嘛，应该系吓，即系根据黄永嗰个嘅说法系。咁啊 ，cat 中有啲乜嘢嘅回应咧？系可唔可以即系拎出嚟讲下咧？我见有啲又话有嘅，但系我唔见有吓。其实佢主要咧就系唔满意对家有只狗喺度吠，我谂最即系我谂最根源嗰个嘅所谓原因啊，都系佢唔中意对家司徒家嗰只狗 系 喺度吠啫。 词语都喺度话嗰只狗咩丧家狗 吓，同埋咧，我觉得咧大家都有所隐瞒噶啦。嗰、那个 cat 中咧就冇讲到自己咧只狗系点样嗱，同埋黄永咧。又拎咗好多其他嗰啲嗱，其实咧佢嗰啲咩卖花嗰啲冇乜关系嘅，佢占用个停车场，咁你咪向管理处投诉咯吓、啊。我觉得系会人哋系会处理嘅。咁你主要系集中讲翻嗰只狗同埋你同对家喺嗰个一楼嗰个嘅冲突啊嘛吓、啊。你讲嗰个花圃其实系冇关系噶， 讲翻只狗啫，重点。 你话佢嗰家人从事呢个卖花嘅工作。乜乜乜嗱？呢啲咧系想增强咧人哋对于嗰个嘅司徒家嘅嗰个印象咧，嗰、那个即系所谓 discredit 佢啊！你攞一啲嘢出嚟，但系呢、這个咧冇错，你可以的，而且确系可以 discredit 到佢，因为佢占用咗嗰、那个停车场嘅泊位嚟去做佢私人嘅工作吓、啊。问题系佢嗰个占用嘅泊位，或者系佢从事花圃啊，利用嗰个所谓管理处作为一个交收嘅行为。同你嗰个嘅闹佢对家咩唔好泼屎啊，唔好偷嘢，同埋你响警报啊，开大声公冇关系噶嘛，吓、啊、冇关系噶嘛，吓咁啊呢、啊這个就系我个睇法咯吓，呢、啊、啲小心啲睇得，所以呢个就好笑啊，翻到屋企又开大声公啊，真系。 开埋警报器， 其实佢都好犀利噶，你知唔知啊？我觉得佢犀利啊！喂，一般人屋企点会有大声公啫？点会有警报器？一个专登买噶，你知唔知啊？专登买噶， 个警报器可能系嗰啲 YouTube 之后攞个大声公播翻出嚟。 咁我唔知，咁至少佢起码买咗一个嘅大声公先。 系啊，呢个最好嘢， 呢个必然嘅。咁呢啲系我哋一般嘅市民咧都唔会有嘅。大殺傷力武器嚟嘅，屌你咁！大聲公真系唔夠鬥啊！ 會唔會係嗰啲咩唱 K 神器 嚇？嗱、啊，佢嗰個嘅香薰咧，就話即係俾人哋即係偷咗啦。咁首先咧，佢指出一個就係佢有擺香薰嘅喺嗰個嘅所謂走廊嗰處啦嚇。咁佢擺香薰，咁佢就話俾人哋偷咗。咁嗱，其实又反映一样嘅咩咧？就系、是、我唔理佢偷唔偷玩咩先啦。佢摆个香薰嘅时候，佢咪只系觉得对家嗰只狗臭咯。所以佢嗱，佢喺闹人嘅时候都有闹过嗰只狗臭狗，唔好成日屙屎噶。吓、啊，即系我谂佢系好忍唔到啲狗除啊。吓、啊，咁我唔知道嗰个司徒先生到底系咪好疏于去帮只狗冲凉啦。因为事实上啲狗咧，如果你有一段时间夏天或者点样唔冲凉咧，就会系臭呢个事实。 系好大阵臊味。 系啊，有阵臭味嘅。咁但系因为我哋又事实唔系住喺嗰度咧，就闻唔到嘅。因为就算拍片都闻唔到。即系依家唔系4D 嘅科技咧，都未有喷啲狗嗰阵除咧，即系唔可以模拟翻嗰阵狗味嘅。呢、這个好难去判断吓。咁、啊、但系你话泼屎。咁阿黄永会唔会有相关嘅证据，例如係有嗰个狗屎嘅嗰啲嘅屎迹啊，係去沾染咗佢嗰个嘅纤维啊，可唔可以有一啲相关嘅证据提供呢啊，希望係佢都有。喂，呢大家讲求嗰个理性球队讲论据㗎嘛。 我学佢嘅咋，佢解困新闻学系咁解噶嘛？ 呢个科学求真， 科学求真嘛？你佢泼屎，咁你中定唔中先？如果唔中，你有冇影相咧？如果中嘅话，你有冇保留嗰个衣物嘅纤维咧？咁我啲去化验系咪狗屎啊？嗱，呢啲如果有咧，我就信你嘅吓、啊。希望佢系都会多啲详细解释啦。呢样嘢系系嘛？但你成日响警报咧，会造成嗰啲邻居咧一个嘅混淆嘅。当真正走火警嘅时候，咁走唔走好啊？系又响唔系又响，即系应该我觉得嗰啲警报声咧系唔应该随住个心情咧又乱咁响嘅。 我头先净系喺度听嗰啲警报声，我以为出边嗰啲警车声。 系啊，喂大佬，即系你，即系我知道你好兴，你系即系好憎嗰只狗啊，喺度吠好臭系。咁但系你都唔应该嚟到去，因为呢会造成好大嘅混乱噶，对于其他嘅居民吓。咁希望佢都会听到呢啲嘅声音啦，吓、啊、阿黄永先生啊，商业电台嘅大主持黄永啊， 人民大道中， 人民大道中，唉、哎，拜拜啊！啊 ，OK， 好啦，咁我哋接听电话啦，好唔好啊？ 系好， 系呢个好笑啊！呢单嘢真系开警报啊！啊，好啊，接听电话啦。咁我哋逐个打返转头啦，因为依家毕竟呢时间已经去到两点啦，咁唔知啲有瞓咗未㗎，希望如果未瞓嘅话呢，就係、是、我哋打俾你嘅时候会听啦，好嘛吓。依家呢就係、是、好啦，依家打啦。时间呢就嚟到凌晨嘅两点零八分啦，一接听电话啦。嗱，电话号码81912047。81912047啊吓 啊！喂 喂，早晨啊，点称呼啊？ 早晨，你要打俾我咩？ 诶、哎，你系啊，老师系咪？ 系啊。 哎喂，唔好意思啊，哎、重复打咗俾你，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吓。 诶、啊，佢打俾我嘅。 系。 点啊？ 好啦，下一位啦，因为咧，哦，原来佢系重复打咗，好啦，咁啊，下一个啦。啊！即证明咗我哋系好落后嘅啲科技， 系我哋斗泥海。 系啊，而且咧亦都系证明一样，我哋系冇筛选噶吓，唔好以为我哋有筛选啊！我哋打咗都唔知啊！我哋系因为佢打过嚟咧，我哋就会打翻俾佢噶啦，冇筛选噶吓。呢、這个系真，唔系真普选，不过呢个真热线。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长仔， 长仔你好，长仔 你好。喂，你？有啲嘢同阿武 J Sir 讲先。 系，好啊，好啊。 就系、是、你，即系呢几句说话咧，你应得。 系。 你咧喺度助，你喺度助纣为虐。 系。 屌你老母，恰鸠个僆仔，人哋嗰啲权贵，你又唔捻出声。 系。 即系屌你老母死矮捻，屌你老母你应得噶呢四个字。吓、啊。即系我就想讲。 你识得佢噶？ 我想讲咩咧？ 阿长仔，你识得佢噶？ 唔係咁，佢頭先講噶嘛，佢話有啲權貴咩話邊好撚多錢噶嘛，跟住叫琴撚停佢，跟住 唔係你話佢死矮撚嘅，你又知佢矮嘅？ 我頭先講嘅，佢話佢自己生得矮嘅。 哦 ，OK。 屌你有冇生得矮就唔撚還拖噶啦？屌你有冇李祖龍好撚高咩？你睇下泰神啲對手啊，佢又好撚高咩？ 嚇嚇！ 屌你有冇泰神又咪矮撚？即係我嗱，我想講咩咧？唔好越演越烈，唔好越演越烈。 啱啱。 即係嗱，你嗰啲欺凌咧。开头呢都系细制件事先嘅，开头一个合理，两个合理，屌、你老母即刻还拖，即、刻还拖，拳头交冇事噶， 等 出到嚟呢个社会，拳头交都系好捻小事嘅啫、即系我僆仔嘅时候我都遇捻得多啦，你打捻翻转头，屌你老母跟住大家揽头揽颈，拍晒膊头 friend 翻冇事噶啦，屌、如果唔系你俾人恰翻入，继续恰嘅话，就屌你咪搞到咁样样咯， 吓、 即系唔系话。矮细就要俾人恰噶，即系嗱，就越演越烈。你而家嗰啲政治啊咁样咧，你俾泛民啊恰咯，人哋做咗啲越做越扑街嘢，冇人制止佢嘅。政府做啲扑街嘢又冇人制止佢嘅，跟住咪又系搞越嚟越衰咯。吓，点解拳头冇问题噶？即系好似听日系咪又话佢反啲水货客嘅？之前屌你咪之前嗰啲嘢够暴力啦，跟住咪变咗一签一行。听日我睇到撚样搞到乜撚嘢出嚟啊！ 吓系啊，呢一个林卓廷啊吓， 系咯，即我咁嘅意思。点解我咁激动咧？因为我都为人父母啊。 系，你都系，你都有仔女嘅。你个子女系就读呢个小学未啊？ 而家读紧小学。 读紧小学，喂，你真系要注意一下佢哋嗰个嘅情绪健康、啊。嗱，万一佢哋咧翻到嚟系有啲乜嘢嘅，即系唔开心咧，佢系唔愿意同你讲咧。嗱，你要叮嘱咧，佢你嗰啲嘅教师，或者系如果你唔相信嗰啲教师咧。嗱，依家其实咧，你哋啲家长好多啲 WhatsApp 嘅群组噶，你一定要互通消息啊，吓，系点 咧？你听下讲， 系你请讲啊。 由幼稚园嘅开始咧，我就好温柔咁样，即系每一日都好烦咁问噶。你哋今日翻学开唔开心啊？跟住咧，佢次次都系得开心嘅，即系错赖啦，都系开心。跟住第二句问佢有冇人虾你啊？咁样跟住佢话冇。跟住我再问，如果有人虾你咁点啊？话俾爸爸妈妈知，话俾老师知。如果老师虾你咧，话俾爸爸妈妈知。我每一日即系差唔多一个礼拜都问几次，好卵烦。即系我唔想仔女俾人哋虾。 系啊。 跟住啲教，即系嗱呢个世代真系好卵多教促嘅。 是绝对是的，同意的。 我就最喜欢想的就是你不喜欢做的我就偏要做。你觉得烦的我就偏要烦着你。 是啱的。 这样呢这样的教促呢就不会去给那些事情是越演越烈去继续去发生。是因为知道、这个家长是很很烦的。 是。 即是我以前呢即是个女啦即是被人哋去剪高条裙啦、或者是被人哋啲特别滑化着我不即刻找佢啦。 嗯。 因为我哋已经系有啲 Facebook， 唔系 Facebook， 嗰啲 Line， 嗰啲WhatsApp 嗰啲 群组系啦， 即系问啲老师功课，即刻问咯， 系， 即刻烦佢咯， 系。 咁一你烦住佢就你就唔会越演越烈噶啦， 吓， 系啊，因为啲教叔惊烦啊嘛，你惊烦我就烦捻住你， 嗯， 咁跟住咪唔搞你咯，即系好似啲人欺凌啲同学咁样样， 系， 喂呢条蚁卵咬唔入、啊， 吓， 即系你一恰鸠佢，跟住佢就还拖、啊。跟住佢咪恰第二个咯， 系啊系啊， 即 系 呢个呢就好似扒手咁啊！喂，呢、這个唔容易落手，呢、這个容易落手梗系揾你啦， 系啊系啊， 一成班查揾你啦。即系嗱，当然有啲听众系话好和平嘅，即系话你唔好一次开始搞到咁激， 嗯， 咁你咪俾部电话嗰啲仔女，喂，啲人嚟烦你咪即刻开 Facebook 直播咯。呢、 这 个同学仔黑我啊，咪去影住佢咯，好似黄永咁影跟住佢咧，佢黑我啊，咪影跟住佢，你好啦好黑啊，咁你同我爸妈讲咧黑我咁样，好平啫嘛，二孖千零蚊有保啦， 系啊， 系咁即系我唔想系话有人俾人黑啊，即系有咩事即刻挥 back 打翻转头， 嗯啱噶，系啊系啊，要噶， 即系啲真系信我，啲男仔啲打捻完之后 friend 翻噶啦，大家，冇事噶。但 系 friend 翻嗰啲咧系好好，首先嗰啲打咧就好温和嘅。如果去到话嗰个中学嗰个片段咧，话打裸友嗰啲就唔得噶啦，因为嗰啲系性侵犯嚟噶，吓。 系我知，即系你一开始个俾人黑个环境咧，就唔会搞到越嚟越严重噶啦。 吓， 我自己读过书啫，都遇过呢啲情况。 吓吓吓。唔系，所以你好好噶，你好关心你嘅子女咧，就系你经常都有问到佢哋喺学校嘅情况啦。呢、這个都要嘅，俾耐心噶。 同埋我教就系你唔好去恰人哋，即、就、系、是、你唔好主动恰唔恰人哋嘅话，人哋咬翻转头都系会有报应嘅咁样咯。 系啦，你都要教导佢唔好恰人哋先，系啦。咁咪总之咧，好嚟好去吓，呢样嘢啱噶。你作为家长真系好好啊，长仔吓，呢、這个真系做得非常之好啊吓。 啊！我哋即系，因为我听完黄伟跟住即系开心，然之后跟住已经冇咁激动啦。我头先啱啱听嗰条教授讲嘅时候，我真系好捻激动噶。 哦，你听完阿黄永又舒缓咗啲， 而家好翻好多噶啦。 哦，咪希望真系噶，你希望你继续持续咁样去关注，即系你嘅仔女嘅精神嘅健康。嗱，呢个好紧要噶，因为咧呢啲嘢咧，学你话斋越演越烈咧。喂，有啲真系打到，喂，要真系。喂，头先阿嗰个 J 明 Sir 讲话佢验伤，话唔止验伤噶，嗰啲系有啲系叫做不可逆转嘅伤害嘅，系会有，即系到最后 系啊，吓个个同学男同学都试过俾人打春袋啦，哇，嗰种痛真系，屌你痛喺度入心入肺。 唔系你打春袋咧，打春袋咧，你睇下佢系点打啦。如果有啲系好恶意咁样咧，嗰啲真系要去验一验嘅，吓嗰啲唔系讲笑噶，系要去验噶，吓唔好以为好。同埋咧，教导你仔女。你唔好打人，人哋唔好打你。嗱，呢样好紧要嘅，你需要你教得啱啦。你唔好欺凌人哋，你教啲仔女啱嘅呢样嘢系。喂，你嗰啲咩打春袋啊，吓、啊、 喂，你个女，喂女嗰啲都系噶，唔好以为哇，佢冇嘢突出嚟，咁打埋佢都冇嘢，唔系噶呢样嘢，唔好一种错误嘅观念啊！男女嗰个下体都唔系咁样，尤其是喺佢发育都未曾完成嘅阶段，你咁样打落去咧，打一打咧，嗱好大镬噶，系可以，但系嗰啲友咧系唔知噶，啊，即系唔识噶，系，所以真系冇办法噶，要靠啲家长去多啲去做观察啊。尽力去阻止啦呢啲行为。喂，咁啊长仔真系多谢你电话先。 哦 ，thank you 啊。 O K， 多谢你电话。好，拜拜。 多谢咁多嘢玩。 好，拜拜。 拜拜。 啊，咁佢都讲得几好吓。咁你话李欣欣，你就拣选一个最好嘅益友啊。啊，就会得到呢一个加顿杂饼一罐嘅吓。 啊、送大礼。 系啦。咁我就唔会有专人通知你领奖啊！你自行 PM， OK 啊，冇啊，我哋冇专人嘅吓、啊。好啦，依家接听咧就系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即系唔系，即系好紧要噶。佢讲嗰样嘢啱噶，系多啲关心自己子女嘅情况吓。阿 Raymond Cole 就话唔好玩互阉，嗱呢啲唔知有咩好玩嘅。互阉唔好玩嘅呢啲系吓，呢啲系好白痴嘅行为嚟嘅吓，白痴啊！直头有啲人攞起你嚟到去撞向墙角啦，嗰啲系白痴行为嚟嘅吓。 喂， 早晨，点称呼啊？ 姓蔡嘅， 系蔡生你好， 你好， 系，咁咧就其实就即系。即係其實我都瞓咗啦，不過即係都係想講翻， 唔好意思， 頭先嗰個即係有個老師打嚟噶嘛， 係啊， 即係頭先個老師打嚟咧，即係我啊覺得其實佢嗰種講法係好不負責任咯， 係， 即係佢就其實喺度即係一路強調話，其實個學生一定要 主動求助， 係啊。即係主動去同翻嗰啲叫做老師講，先至係即係嗰件事先至係可以，即係去告發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佢自己主動去睇到嗰個學生係有問題嘅話，其實佢我覺得佢係真係有責任去即係去幫個學生咯。咁佢即係為人師表，同埋其實佢頭先咧，我覺得係即係好不滿佢一樣嘢，就係話 點解咧？ 佢即係你喺度講，喺度問佢問題，佢又喺度不斷喺度兜圈，即係好似有少少俾我感覺就係佢成個語境好似喺度曲線，喺度幫緊嗰啲即係教職員喺度兜咁樣咯個感覺。但係我覺得你保持禮貌，你又唔好意思讀爆佢咯，我感覺上。 咁我覺得冇辦法嘅，因為冇嘉賓嘅啦，我哋。 佢就係即係話又問翻你轉頭嗰陣，即係明明你問緊佢問題，跟住條友係即係。即係昂撚赤鳩鳩咁樣，屌佢老尾！跟住即係佢講到有啲例子，就係話咩有個學生係俾另一個有錢嘅學生欺負咁樣啦，好似係嘛？跟住然後咧，佢就話咧，即係話佢話佢最終咧，即係佢本身想告發嗰、那個即係黑人個學生，但係咧佢後屘咧就基於上層嘅壓力咧，就係即係冇去告發到。咁佢最尾就。即係佢自己仲喺度批評話啊個上層點樣俾壓力佢咁屌咁你唔撚屈服嘅話，那個上層咪俾唔撚到壓力咯，係嘛？屌咁你即係佢仲好意思自己攞出嚟講咯，即係 佢冇 企硬，佢希望佢反省一下咯。其實就係咁簡單咯，係啊，本身我瞓咗噶啦，係。 喂，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蔡生嘈醒你啊，唔好意思啊，真係。 唔係 ，多謝你諒解，真係。 即系希望佢反省一下啦。总之就系啊，唔该晒，唔该晒神区。 好多谢你电话，蔡生。OK， 拜拜。 拜拜。 好啦，唔好阻啊，蔡生瞓觉啦。唉，真系唔好意思。唔系，希望佢哋谅解啦，因为我就系、是、即系作为一个节目主持咧，都要冇办法嘅系。 系你都要听晒人哋讲。 唔系，正如我哋平时咧就成日都批评长毛，咁但系当我哋打电话俾长毛嘅时候咧，都不能够。就不停咁屌你老母，屌你老母，长毛拆，长毛拆，咁又唔得嘅。即系你，即系希望啲益友都会，即系啲益友就会明白噶啦，理解噶呢样嘢系吓。 系、 啊，因为我哋要俾个空间佢去讲，如果唔系我哋就变一 D 一百噶。D 一百就系唔俾人讲嘢噶嘛吓、啊，连阿兄姐都话 D 一百冇言论自由噶嘛，唔系我讲噶，刘慧卿讲噶， 一直掟威 不就而去啊嘛。啊你都记得噶啦呢样嘢， 记得。 咁所以。 啲益友就会谅解㗎啦、啊、好啦，我哋继续、接听电话。真係唔好意思呀、啊、因为咁夜打俾你哋呢，我驚真係都好多益友瞓着咗，因为毕竟都时间嚟到2:21啦、啊啊、电话就继续接通㗎啦。 喂 喂，早晨，点称呼啊？外神区啊？ 啊，叫我做啊 ，Zero 啊。 系 Zero， 请讲啊。 系，喂，我诶、哎，我先 miss 咗少少啊。咁咧，系啦，我第一次打嚟嘅。 系，多谢你。 系，咁咧，我都听咗好耐啦。咁我 只 讲黄永浩好好笑。我本身系想，我就想讲翻，系咯，即系一开头都沉重，讲翻老师嗰度咧。 系系系。 咁我其实我自己讲下少少背景啦。咁我自己系其实读紧 PGD 嘅教育文凭嗰、那个。 吓。 咁我反而想问下神区啦，即系你头先问阿朱明 Sir， 佢都即系你都系多啲问佢啦，即系例如学校会点样处理啊，乜乜乜啦。咁我依家想反而问翻你咧，即系你作为一个市民，咁如果你觉得如果一个在职老师，即系我第时有机会啦，可能都会即系拣呢条路啦。 哦，阿思劳，你都谂住做教师嘅？ 系啊，一直拣教育文凭啊，系。其实系咯。 嗯。 咁系咯。咁头先阿 Sir， 阿朱明 Sir 都讲咗系咯，其实嗰、那个。喺呢个即系如果 full time 读一年嘅啫，即系教学文凭依家，咁所有即系你读过嗰啲理论，其实讲真佢都即系得几堂咁样，讲真有几大路都讲得几大路，咁你落到去真系教嘅一间中学，咁讲真好多老师都未必有经验，即系我科师到呢样嘢啦，都会系咯。咁嘅时候，你觉得即系如果你即系俾你系一个老师啦，如果我假设你即系面对一啲欺凌问题啦，好似头先阿 Sir 都有讲，咁个欺凌问题，即系欺凌个问题系好严重嘅喎，即系可能 ban free 嗰啲学校嗰啲，我哋 嗱，如果我系嗰个教师咧，嗱，如果我系嗰个教师，我直头系面对紧啦，头先嗰个阿 J 明 Sir 佢嗰个嘅情况就系话，有一个恶霸学生专系恰嗰啲欺凌弱小嘅。而嗰个恶霸个家长咧，系对于嗰间学校捐款好多噶。嗱，我会叫嗰个学生咧，吓、啊，咁你去自己咧，如果佢真系好不便吓，佢个身份系令到佢会造成佢系冇职升，令到会喺佢嗰个嘅职场上边俾人排挤。嗱、嗯，你都知道咧，教师咧，佢嗰个圈子好窄嘅啫，佢就系嗰60个教师，嗰60个教师要你喺嗰间学校俾人排斥咧，都好捻大镬嘅。你就算唔话升你职啊，继续俾你喺个捞啊，都好捻淹闷噶啦。咁嘅时候咧，咁点咧？你要叫学生就真系从一个校外嘅途径嚟嘅求助啦。如果佢校内途径都搞唔掂，咪搵校外途径。一系就转介佢社工，你咪唔好跟进咯。你咁难去，即系你嗰个身份既然系咁难去做嘅时候，就唔系话搵第二个 handle 咧，就关人捻事嘅吓。嗱、啊，呢、這个不负责任噶，其实系你应该叫个学生。或者你是通知他的家长他可以怎样做，或者呢就算呢好啦，你说费事跟我家长接触乜乜乜乜，好啊，通知个住校社工啊，是不是啊，个住校社工不会督你背脊啊，你转介个 case 给他而已嘛，是不是啊，你说个住校社工信不过外面有没有其他社工啊，嗱呢个可以做的事来的，你咪通过一个校外途径去做咯、啊、你咩处罚个学生，喂你处罚不到啦，咁如果佢嗰个情况系咁样嘅时候，你搵其他校外途径咯，可以报警嘛？佢报警啦，自己系咪啊？吓， 嗯， 呢啲系可以做噶，其实系。咁你话你身份不便啊嘛，你上头欺压你啊嘛，你系惊住喺哇，因为咧教师系终身职嚟噶啦，多数都唔会转校噶啦。咁好啦，你咁多掣肘咁多不便啦，吓、啊。咁当然啦，你话我喺嗰度讲就巴捻闭啫，咁你咪循我啲途径去做咯，你唔需要公开做噶呢啲，做咗都冇人知咪得咯。你帮佢咪要、嗯、最主要其实你是要阻止呢事件继续发生㗎嘛，所以一定要帮佢校内途径搞唔掂校外啦，你我嘅好肤浅嘅个人嘅睇法嚟嘅啫，未必适合㗎吓、啊。 我都听完都觉得系可行，咁我继续想问多你，好似一边访问你咁。咁、啊、你觉得系点样嘅程度先叫做欺凌呢，即系因为其实我哋读嗰啲 course 都有讲过咧，欺凌 即係如果你就咁講係好廣泛嘅嗰個定義，即係有時可能即係你問我自己都唔好分得清，即係有時可能即係你都頭先都講啦，大家都有讀過書㗎嘛。咁、 啊、 你細個嘅時候，即係可能有啲人改你花名，咁又計唔計欺凌咧？咁有啲人係咪去到肉體啊？咁 太 過欺凌咧， 太過温和啦。如果係 下下都去到，即係一有少少眉目就去到 address 嗰個問題咧，咁咧其實即係有一間學校幾百個老師，即係就算即係請到幾百個老師，應該都處理唔到。即係你知一定有噶嘛？你知講下噶，改下花名啊。 咪當然，我覺得咧 係 咪改人費啊？最主要係點為之欺凌咧？就基本上係。如果佢嗰啲系涉及到身體接觸啊、性侵犯啊、猥褻行為啊、嚇、啊、毆打嗱、啊，呢啲咪欺凌咯？你話改花名嗰啲，喂，一般話我哋正盲毛啊、長毛賊啊，咁呢啲唔係欺凌佢噶，或者小麗老千嗱、啊，呢啲唔係欺凌佢噶，呢改花名啫嘛係。 你欺凌佢啊？ 唔係，如果係咁嘅話咧，你心靈好弱小嘅。如果佢覺得我欺凌緊佢，咁冇所謂嘅。佢係，但係佢心靈非常之脆弱。但呢个呢就唔，我个人呢我好肤浅嘅睇法就唔觉得呢啲改花名系欺凌嘅。一旦去到身体嘅接触啊、性侵犯啊各样啦，呢啲就欺凌㗎啦，呢冇嘢好讲㗎啦系。吓、啊、我觉得我呢个我睇法啫吓。同、啊、埋。 因为佢哋都有分即系叫做肉体欺凌同心理欺凌都系系咯。 吓、 啊、即系。 心理欺凌呢个太难嚟到去。 咁啊即系有时啲人觉得即系个。即系成日都话咩咁样，我宁愿你打我一锤都唔想你肯。即系有时，即系你俾人改花名改一世，你日日都讲对足你几年，都讲台嗰个花名，你有时好唔中意咁。即系系咯， 咁冇噶。嗱呢啲啊，喂，咁要系咁咧， 或者你去到，或者咁样问你，你觉得去到边个程度先至需要？即系 肉体嘅欺凌咯， 系要介入。即系你冇可能下下睇到少少。可能佢讲咗佢嗰个花名啊，或者乜乜物物啊，即刻就去到。 唔系我讲，我答咗你啦，咪就肉体嘅欺凌咯，吓。如果你改花名都接受唔到， 你 喺个社会上边 肉体上面先算系嘅。 吓、啊，如果系咁嘅，喂，如果唔系嘅，我俾人日日嗌堕区咁，我点啊？我系咪堕马？我系咪死咗啊？咁喂，呢啲嘢系 你冇死啫，咁唔代表我啲学生，即系因为嗱，我哋理性讨论嘅，即系呢个系系咯，即系我唔系话去到 charge 或者乜嘢嘅。 吓、 啊，咁但系因为我哋。即系我哋，我觉得呢样嘢都值得去讲一讲，点样先至为之算系咯？即系如果唔系话下下，即系因为我觉得坊间都冇一个好清楚嘅界线去到定得好清楚呢样嘢。 我谂到最后就凭你个良心去讲啦，呢样嘢系。如果佢嗰啲嘅口头上嘅欺凌，系搞到嗰个僆仔嗰个情绪系非常之不稳定嘅，咁你都可以主动去介入去。转介佢社工个处求助嘅，系咪？即系好难系一概而论嗱。如果有个街拉乜嘢都要有个指引，咩为之欺凌，咩唔为之欺凌，咁我谂呢个咧就好无谓嘅吓。因为呢啲咁嘅欺唔欺凌嘅嘢咧，实在咧系好难啊，去具体咁样咧巨细无遗地写晒出嚟，乜嘢为之系，乜嘢为之唔系。咁咧， 我觉得你讲得好好吓， 咁就好难去处理噶啦。咁我谂最终都系凭翻嗰个老师自己的良心嚟对判决啦吓。如果佢有带个良心去翻工嘅话。佢一定有足够嘅智慧嚟去判决到乜嘢嘅行为为之欺凌，乜嘢为之唔系嘅。除非佢系盲捻咗，日日就系挂住咧出粮、翻工、放工、出粮咁咧，就乜都唔使噶吓，乜都唔使讲噶啦咁就吓、啊。我觉得佢哋系会有足够嘅智慧去判断嘅吓。 系、啊、啦，咁但系去到最后啦，咁我都喺收线之前，我都希望即系唔系话帮阿 Jimmy Sir 平反一下，但系即系。希望大家都知道，其實做老師都唔容易咯。即係首先個工時已經好長啦。咁其實如果你要處理好多嘅問題咧，其實有好多老師都真係，即係唔係話教唔教出嗰樣嘢咧。但係即係就算好多好一開頭入職好有心嗰啲老師咧，做多幾年都會即係都聽。 唔係我唔介意你思維素餐嘅，我講咗啊，頭先都係。我唔介意你翻工為出糧啊，為升職博數主任啊，擲職啊，嗱呢個真係冇所謂嘅、嗯，大家都係供一份。但系咧，就唔好埋没咗个良心咯。咩埋没良心咧？就是、当你 alert 到有呢啲情况嗱，你唔好话讲咩口头欺凌啊，咩嗰啲先啦。口头欺凌嗰啲，即系算系好温和嘅啫，系咪？但系当去到肉体嘅欺凌咧，如果打啰柚嘅时候，都系只眼开只眼闭，都系纵容包庇默许呢啲嘅情况发生嘅时候。咁咪唔得囉，咁係咪要主动去介入啊？你係啲學生之间互改花名啊，乜嘢互讲粗口啊，咁嗱我呢啲冇辦法嘅，係咪先？但係当去到肉体上嘅欺凌嘅时候，嗱呢啲呢係不可逆转嘅，有机会係 吓、啊，当然心理都可能不可逆转啦，但系啲冇得拗噶，呢啲嘢肉体上咧就一定系有机会造成不可逆转嘅伤害咧，一定要主动嚟到介入啦，就冇得话工作量大啊，呢啲老啊压力大啊，而去埋没咗良心唔去处理咯。阿思瑶嗱，呢个我睇法啦吓、 啊。好，咁唔该 晒 先。 系，喂，多谢你电话。 好 ，OK， 好，拜拜。 拜拜。 啊，似乎佢都系。即系都即系好关注啊吓，或者好质疑我对于嗰、那个，即系佢话如果乜都算系欺凌嘅话咧，就即系啱啱阿思豪讲啊，就话又好难处理啊咁样。咁我谂唔难嘅，凭你良心啦，最紧要都系吓， 系、 啊、都系嗰句，即系凭你自己良心嘅啫。啊，你有足够嘅智慧嘅吓、啊，我坚决相信呢样嘢。好啊，咁咧我哋继续系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哇！今晚都好，哇，好热烈喎！呢、這个议题系关于校园欺凌呢样嘢，系知唔知啊？ 我哋都关注，关乎好多人。 唔系，我系事实上系关注，因为呢样嘢系长期地发生噶嘛，吓、啊、长期地系发生咧，而且系无日无之噶，系啊。咁我哋继续接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啦。即系教师系咪会好难去处理呢啲嘅嘢？是不是会很难主动介入，那我都会反思一下。 喂早晨，怎称呼呢？ 哎，我是 Ivan 啊。 是 Ivan， 请讲啊。 哎，讲的欺凌呢，其实我真的是一个人来的，我以前帮助都被欺凌的。 是怎么欺凌你呢？ 就是你讲身体那些什么不可逆转的，就有啦，被人顶到两只手断了，打石膏，跟着现在还间不知会风湿化作痛的。 是你被人打到隻手骨嗰度断咗啊？系 系啊，嗰阵时都十年前啦，嗰阵时系咯， 系好不幸啊！呢个事件系 系啊，其实真系有时咧，我而家回想起咧，即系我唔知算唔算鼓吹暴力啦。 系 我自己会觉得，即系靠老师啊，冇卵用啦。好似啱啱你听电话嗰位仁兄咁，其实唉，真系点针乜系嘛？ 唔系佢话未做嘅，佢话未做，佢话未做教师。将会做 咁喂，其实都只还波咯，而家可以谂 系， 即系呢个人欺凌你，你要还波，佢都掉你，你咪掉翻佢咯，同佢冚过冷跑，我觉得应该系咁样样 吓。即系你觉得应该同佢同归于尽，唔好俾佢恰到啊？唔系啊？你意思系？ 系啊，你谂下而家，即系好似嚟啲坛，我睇咗条片，有时都觉得哇咁。 嗯， 好彩我当然系去到嗰个程度啦，吓、 嗯， 但系哇，都点顶啊，大佬，你话翻工咁都仲话有一段工啦、啊，正常咁翻学真系好难转学噶、啊， 转校系困难噶，系啊， 系咯，所以我话咁不如就系、是、即系趁佢哋未咁大班人围你嘅时候，咁趁一两个阵时咪，唉，试下。横波等个形象就系你都唔好恰咯。啊，我唔知得唔得啦。啊，呢招即系我好后悔，我当年我冇咁做啦。结果就而家就即系嗰阵时两只手同时打石膏都几经典嘅。 唔系，Ivan， 我都好即系听到你呢个嘅遭遇咧，都感到系非常之不幸同埋难过啊！希望你就系会即系我相信你咧，就打电话上嚟咧，肯自己讲呢一个嘅经历咧，都系。某程度上啊，已经系走出咗当年嗰个阴影啦，同埋伤痛啊。希望你咧就系、是、如果你将来有子女嘅时候咧，亦都系要教导翻佢哋一样嘢，就系、是、首先咧就唔好欺凌其他人先。嗱、 啊， 呢、這个好紧要噶、 啊。 你话去俾人恰嘅时候要还拖，嗱、啊，我觉得呢啲咧我唔会阻止你去干预你，因为呢啲咧每一个家长咧有自己教导仔女嘅办法。咁但首先一样嘢就係唔好主动去欺凌其他嘅同学先。嗱、啊、呢、這个好紧要㗎。係要教导佢一个正確嘅价值观啦呢样嘢係。虽然我哋平时个台你唔好以为我哋成日讲粗口，但呢一样嘢係我哋一定要守住个底线㗎係。喂，你每一个人都。 攻击人先啦。 係啦，你首先你唔好去搞人先。嗱、啊、你唔搞人，人哋唔搞你。如果人哋搞你嘅时候你去搞返人呢，咁你都大条道理啲，係咪先。吓、啊，呢样嘢好紧要啊！听到你嗰个情况真系好不幸啊！希望你就系、是、即系你呢个见证真系好好噶 ，Ivan 系。你话即系嗰阵时，当时， 我想问，系、啊、 即係未咁嚴重之前咧，都曾經試過有同老師求助咧。其實老師都係扯鳩你咯。哦，係呀係呀，咁我講下咯，咁講下講下，咪又繼續。咁到出咗事嗰陣時，又定係游說我老豆老母唔好報警拉鳩幾條友咯，因為嗰幾條友有啲又話打校隊啊，好撚柒寶貴啊，咁要攬佢咁，唉，真係唔知搞乜佢哋。 明白，喂，咁啊 ，Ivan， 喂，多谢你嘅见证先，好唔好啊？ 系啦，系，即系呢排都翻工都冇乜时间听直播，系你今日 系 迟咗开，咁我又早咗收工先有得听。 系，喂，唔紧要 ，Ivan， 喂，你记得听翻我哋重温，好唔好？你上班上即系翻工嘅时候，好唔好啊？ 啊，系啊，即系自从揸巴士之后就，唉，都冇乜，夜晚就系冇啦，冇得听啦，唉，系。呢两个星期先至有时间，你咁啱撞得啱就听到啦。 喂 ，Ivan， 喂， 希玲就打上嚟讲下咯。 喂，希望你就嗱，即系希望你走出咗个伤痛之余，喂，多多支持我哋嘅节目。嗱，记得咧，你咧如果系因为你知啊，揸巴士就冇得听嘅，我估应该系。咁你就可能咧放个工咧，可以听下我哋嘅重温，好唔好啊？多谢晒你先啊，Ivan， 好感谢你嘅支持啊！ 我就算听咗都唔敢讲啦，系咪先？真系。 吓咩听我？系唔好讲呢啲，呢叫令俾人知莫俾人见。唉、哎、，Ivan 好嘢。喂，希望你真系噶呢一样嘢，好多谢你嘅见证啊！即系话你当年咧揾过啲教师咧，都系 hea 你噶，即系都帮你唔到嘅。 即系或者系就系即系可能都系为唉份工啊咁样有啲可能我咁讲嘅压力咁样咯。诶、 嗯， 讲起啊，我早两年啊遇到其中一条友啊， 嗯、 又系咁想撩鸠我啊，我当街当众屌佢老母，屌鸠佢啊。 嗯， 系啊，我都系咁嘅就冇啊，我系 系话俾你听啊，真系噶，你恶过佢咧，佢唔会喐你噶啦，呢啲嘢嘥气啦，唔好讲啊咩嘢。有啲人话黑底、啊，喂，我话俾你听啊，一般黑底嘅人，喂，你点会咁容易喺个街嗰度惹你啊？系会有好多一般市民嚟嘅，你话嗰个黑底嘅。吓咁点算？一个十零岁靓仔有咩黑唔黑底啊？依家咪仲 可能系做下烂头卒咁咯，有啲事上嚟都揽佢噶啦嗰啲 黑底吓、啊？你估依家仲咩？喂，依家仲有好庞大嘅市场啊！喺学界咁啊，黑社会系唔知我勾咗好耐系咪？我离地啊！ 我觉得而家进化咗，唔搞呢科嘢。 系啦，唔搞呢科嘢噶。黑社会转咗型好耐㗎啦，仲好以前三五成群嗰电影咁样咩古惑仔咩仲係。有冇睇下最新阿古天乐拍嗰集啊转型啦唔该啦冇睇下杜琪峰拍嗰集啊。 咪喎 打 杀杀。睇下啦 吓。好喂唔係我唔係话你呀我话嗰啲人㗎吓 ,Ivan, 唔好误会呀。 咁样 呀。OK, 喂多谢晒你嘅来电啦 ,Ivan。 好啦好啦。 OK。啊！祝你工作愉快啊！好，拜拜。 工作愉快咯， 好，拜拜。好啦，咁我哋咧就哇，好呢、這个呢、這个议题真系好好多嘅即系反响啊，好多回响啊吓。咁、啊、我哋咧哇，啲电话真系非常之多，我哋咧尽量揸时间咧系接听啦。咁啊，依家咧到下一位嘅益友啦。下一位有真系好惨，我要睇翻嗰个电话号码咧，用手揿一次啊！你知唔知道？我喺落后嘅，我喺设备啊，但唔紧要，我哋有心做吓。呢啲落后设备唔紧要嘅。似乎嗰个嘅。电话号码咧就唔通吓、啊，咁或者我哋系可以打俾下一位啊，好唔好啊？ 好 吓、啊，因为毕竟时间咧都好夜啦吓、啊，可能都益友瞓咗觉，2:40嘅时间接听下一位益友嘅电话。 喂， 早晨， 早晨，你好，我系佢。 早晨，点称呼啊？呢位益友， 阿高啊， 吓， 阿高， 阿高系请讲阿高， 就咁嘅，都系讲翻呢个欺凌嘅问题， 系校园欺凌嘅问题，系， 因为头先你就请咗一位老师上嚟答上嚟噶嘛， 系佢现职教师嚟噶，系啊， 咁就越听其实都会觉得令人 不断啲火不断咁焗紧上嚟，其实佢自己都系一开头就不断咁批评啲教师，做唔到佢话佢所心目中想讲嗰啲嘢， 系 解决欺凌呢个问题。但其实佢自己最后就话呢、這个有一个比较权贵嘅学生去欺凌嘅，佢自己都系阻止唔到， 系佢都解决唔到，系啊。 但他自己都解决不到，那你为什么要这样批评你自己的同行业，而好像抬高自己，说自己很有热诚的老师？那我在这一方面我完全看不到他是一个有热诚的老师，他只是不断这样批评人而去抬高自己是一个有热诚的教师，这样 是明白， 这样我觉得比较好笑的。 是明白，听到你那个的愤怒啊，真是。 咁同埋自己，其實自己讀書嘅時候，我相信都一定會有玩過呢啲嘢嘅。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一定有玩啊頑皮嘅時候，但我覺得係要適可而止嘅。呢樣嘢係真嘅。 唔係最緊要唔好玩奔咒咯，有冇玩啫？嗱，有啲人喺度嚟 Happy Corner 有啲玩到大學都玩呢啲嘢嘅呢科嘢嘅。 嗱，呢啲咧，其實可能係牽涉到傳統呢個問題咯。 喂，呢啲唔知咩傳統嗱，呢啲要咧話俾你聽，要破四舊立四新啦，呢啲真係要。喂，呢啲傳統係惡劣啦、劣質啦，玩賓州邊有咁玩噶，大佬？玩賓州傷害人嘅賓州嘅咩？玩人哋條撚傷害人條撚嘅咩？玩人哋嗰個西部係傷害人嘅西部嘅咩？喂，唔係咁樣玩噶嘛？你嗰啲尤其是有啲唔好以為話男仔玩 Happy Corner， 女嘅一樣有噶。女嗰啲暴打过人哋嗰个西部啊，大佬，喂呢啲系好恶。 女嘅话可能掹头发啊，掹你马尾。 唔系，如果你打你个下体嘅话咧，好严重噶，系可以造成啊后果系。一你咁样打落去，佢未佢个嗰个十二三岁或者十一二岁嘅靓妹，咁样俾你嗰啲咁嘅吓大件头嗰啲嘅恶霸恶婆去恰，嗱呢啲都系好严重嘅行为嚟噶。喂，佢可能会造成佢不孕噶，呢啲系会，即系如果咁样殴打落去啊。绝对系有呢一个嘅，有呢一个嘅机会噶，唔好话我向危言耸听啊，吓、啊，系嗰啲教师都根本上系有冇谂过呢啲嘅嘢咧吓？ 嗯，啱嘅。咁同埋咧，有时咧会谂翻点解啲欺凌者咧唔会，即系唔会够胆讲出嚟，或者头先有亦都有益友讲话，你打翻佢，即系你还拖咧，咁其实成件事就会 settle 咗，就唔会有啊嘛。但系。细心谂下你自己细个时候老师咁样讲，即系你俾人打、俾人虾嘅时候，唔好还手，举手同老师讲。系好少听到有老师会同你讲啊，你还手啦，或者你还击啦，你唔好打人啊咁样。系好少听到话你即刻还拖还手。呢样嘢即系因为你打啦还击，你就系会变成咗你系共，你系即系你系还埋一份嘅。哦，你都系有 斗嘛 吓嘅时候咧，你都系会俾人罚嘅。 嗯， 我细心谂过呢个问题嘅。 嗯。咁你 所以就会造成其实啊，被欺凌者咧就会哑忍咗嘅机会就会比较大嘅。 系，明白。 呢个我自己嘅意见见解咯，就系。 嗯。咁啊， 咁仲有仲嗯嗯，系 再讲一下， 就讲紧自己以前诶亲身经历啦。 系。 不过又唔系我自己发生嘅，就隔篱班咁就试过。试过有人上堂嗰阵时候，真系玩得太癫，就可能系有啲而家好多嗰啲叫做特殊教育嘅学生，可能系呢啲啦。 嗯， 咁啊叫情绪控制就会比较差啲咧。 嗯嗯， 就一挞着咗佢咧，就收唔到就打其中一个学生啦，即系嗰个学生撩佢先嘅，之后佢就打翻人转头，就打人嚟入咗医院深切治疗部。 哦， 都试过有嘅。 哦， 但咧就。嗰陣時間學校點樣處理呢？ 嗯， 就唔會話冷處理嘅。佢就首先就一定報咗警先啦。咁警察嚟到咪一定會拉咗打人嗰個學生先啦。 係啊， 就之後訓導主任嗰啲咧就話係發生咗呢件事，但跟住點處理呢？就係、是、警方去講，咁你哋就唔好周圍亂咁揣測，之後會點，我哋之後會有個交代咁樣。咁、過咗一排之後咧，嗰、那個學生就。消失咗啦，咁之后咩事呢？原来佢係够18岁嘅。咁嗰一刻呢俾人打个学生呢个家长呢就话一定要誓死追究。咁个追究权呢就去咗学生家长度，而唔係去咗学校嗰方面。因为学校嗰方面已经控制已经个主导权唔喺学校嗰边啦。即变咗由学生个家长话我一定要追究到底，对于呢个打我个仔个。 個學生一定要追究到底。咁最後呢那個學生是被人判了坐年幾兩年的。 啊做得好啊，這些家長真的做得非常好，這些堅持啊，這些是要啊嚴懲這些這樣的兇徒啊，在學校那裡打人那些是要。我覺得你特不特殊啊。 但是那個學校的角色呢，其實不是這樣，不是代表學校沒有做到的事，因為你這樣好像我們旁人看就好像覺得學校沒有做到的事，但其實他不是沒有做到的事，應該其實他自己背後有跟家長溝通過，其實家長你想怎樣做，因為始終其實受害是學生由學生家長去決定怎樣做，我覺得是比學校說我要攔住你，我封口不說，我覺得這樣其實更好，比學生家長去做，其他學生當沒有知道一件事，不要亂這樣說越來越黑，或者 不我都不同意的，你說叫人不要亂這樣說這件事，喂，因為我們的社會有言論自由的，講不講喜歡幾時講或者怎樣講，這個取決於個學生其他學生的本身，每個人一張嘴沒有可能叫人家封口，這是低 B 的，這個首先是你也做不到這件事，做不到的，在香港這個情況，其他鄰近地區我不知道，在香港沒有可能叫人封口是白痴的行為來的。第二你說學校這樣去處理得不得，我覺得得，因為呢你這個是令到那個學生家長已經 alert 到有這個情況發生了，這個呢因為他已經打到爆缸入了廠了，入了 ICU 了，這個沒有班的了已經是。但是在很多情況底下呢，我想說給你聽阿高，有很多情況底下那個學生家長根本就不 alert 到有這個叫校園的欺凌，都不知道自己的仔在學校那裡被人家欺凌，被人家玩這些東西。好啦，在這樣的情況底下，他又即是你知道啦，一定被人玩那個就是即是屈屈不歡啦這樣啦。好啦，他的家長又不知道的時候，學校的定位是怎樣呢？這個時候呢比较多的情况呢，就是个家长都不知道有这个情况发生的。你那个情况是家长知道的，当然个家长可以自行去决定怎样去处理啦，喜欢报警又好，找律师告他又好，怎样好。但是更多的情况就是家长都不知道的。是 啊。 在家长不知道的情况底下，那个学校有没有做一个调停的角色呢？或者有没有通知的家长呢？或者根本上是当看不到呢？我觉得当看不到的占极大多数咯。啊、根本那些教师都没有主动关心那些学生，开导的学生、啊、我所讲的就是这件事嘛、嗯、你讲的情况是很不同的，他都打到爆缸入了厂了，想不给那个学生家长知道都不得啦。 是 啊， 啊、嗯、老师有事即是学校那方面可能觉得多一事比你少一事，因为可能老师本身自己都已经很繁忙很沉重， 这个多余是藉口来的，多余藉口来的，是保住他的职位和升职的机会，保住自己分下 PASO 的真，不要跟我说什么啲教师 很繁重啊，好什么，这些多余的，我不接受的，这些东西你现在打电话上来讲，这些我不接受的，没有零藉口的，我跟你说是。你如果是这么多藉口诸多藉口呢，如果这么多藉口诸多藉口，你不适合做这份工啦，直头是。啱啱啊，因为繁忙就可以令到个学生、嗯喂，个学生系你啲客嚟噶，我上个礼拜讲过啦，学生系你啲客嚟噶，可以俾人咁样又唔揼噶咩？你啲客喺你间铺度互殴，你当睇唔到啊？咁都得噶咩？唔得噶嘛吓？呢、啊這个唔系借口嚟噶，阿高，我觉得呢样嘢系，即系你讲嘅我唔认同啊！你话佢因为啲教师好忙啊，我唔好话帮佢揾借口啦，呢样嘢系，喂，佢份粮包埋噶，处理呢啲嘢系要处理唔到，唔好做咯吓？点、啊、样作英才啊？吓、啊？就是这样了。喂，多谢你电话先阿高。喂，不好意思啊，阻住你睡觉啊。 啊，没问题，没问题。 多谢你电话 ,OK, 拜拜。 拜拜。 好啦、我们呢看看呢有位益友呢就是阿 Benson Tong, 他都留言了很多次啦。他呢就是说被欺凌者呢一还手呢，欺凌者的党羽就随时起哄扮去告给老师听。教促呢免生事端呢就往往就会话两边人呢就小朋友齐打交一齐罚。欺凌者呢俾人罚惯就根本唔怕。罚完呢就一次见你还拖，第日就搞多你两钱重。啊呢、這个佢嗰个嘅睇法嚟㗎吓。咁嗱佢就话有粮出呢都唔敢做嘅嘢，只意个冇粮出返學仲要俾人蝦嘅學生去做，係呀。啊咁样嘢唔啱㗎，个责任喺个教师嗰度㗎。 喂，你教师高薪良准，唔好讲话你冇商量啦，大佬，你份粮系包埋嘅，你暑假放假噶嘛？依家成日话啊，暑假都要好多嘢去做，你试下做大份工啊！我譬如一个人咧走入咗教育界，如果做教师做咗十几廿年，佢突然之间杀校，佢搵唔到职位做，佢做看更啦，佢好难喺出边搵到份工噶啦。话俾你听，除咗做代课教师之外，佢同呢个社会其实呢啲人先系同个社会脱节啊！唔好意思啊，一个人做开教师做唔到大份工噶啦，我同你讲啦，做得十零廿年，如果中年突然间。突然之间好多学校执笠嘅话，佢揾唔到第份工啊！我可以同你讲，佢嗰啲咁嘅工作经验系同出边嘅社会里边根本上系冇作用嘅。我讲嘅样嘢系，譬如去做麦做麦当劳啦，做呢一个保安大队啦，吓、啊！我讲嘅样嘢系，喂，你哋嗰啲高薪良准系已经系包括埋去处理呢啲学生嘅 dispute 啊，包埋噶嗰份粮系，唔系俾咁多粮你做咩啊？唔系点解要跟个薪级表啊？点解计到你 point 四啊四啊？唔系个个啦，有啲系卅几啦。点解个计到你咁多啫？六七万啊？点解啊？你答我啊！包埋噶嘛？啱唔啱啊？唔好咁多藉口。OK， 好啦，我哋听下一个电话啦。有啲人真系唔知啊！你攞嗰个中学生嗰个中学教师嘅薪级表出嚟睇下，吓死你啊！啊！唔系我吹水噶，有一睇个网嗰度。好啊，咁我跟住接听下一位嘅益友嘅电话啦。好啦，电话就正在接通当中噶啦。咁咧就系呢一个嘅。阿商天使咧就话佢阿爸咧都系教书佬，不过佢好彩咧就系港英时代嘅公务员吓、啊。喂，好啊，早晨，点称呼啊？ 早晨， 阿 Edmund 啊， 系，请讲 Edmund。 系啊，今日你哋讲紧呢个校园欺凌事件啊嘛。 吓吓吓， 系啦，咁我之前咧就见到你同埋阿周周乌喺书展嗰度俾人欺凌。 是 我都觉得非常之愤怒、 嗯、 我都打咗去打咗电话去投诉、 嗯、多谢你，多谢你， 我都作出咗我嘅反应， 是 咁，但係呢个係成人社会先会做嘅嘢嘛， 是 而家发生嘅事情係小朋友嘅事情，喺学校内发生嘅事情， 是 唔好咁快将佢升级到成年人嘅层次， 啊 等佢哋自己去解决。欺凌事件不是只有这一间学校发生的一件事、嗯、是很多间学校都有发生的。 是。 怎会是不是唯一的一宗嘛？为什么你要将它升级到成人的阶段去看待这件事情，好令到很多事情就回不到转头。那很简单了，那个小朋友是啊，喂被人打那个就当然要受保护了，喂打人那个我都不知道，我生得高大，我见佢唔顺眼，或者我哋平时 friend 开系咁嘅，拍下手，吓、啊、拍下背脊，拍下 pat pat。之前冇拍，之前着住裤拍啫，今次玩得兴起，咁啊除咗条裤嚟拍，咁不嬲都系咁噶啦。之前又冇出声，而家出声，咁点咧咁样？ 唔系我唔同意噶，你如果咁讲啊 ，Edmund 呢一个系已经超越咗一般嗰个嘅我哋嘅常理嘅解读。 系你哋嘅常理啫，咁。是他们那方面呢，在小朋友那方面呢、 啊、 现在是哪个报警呢？是因为条片 upload 了上来之后跟着社会要求报警，定是根本个学生自己本身不是，我们不嬲都是这样玩的咯，不是吗？这样玩大了吗？不得的。 这些不是藉口来的、 这个就是、 这些不是藉口来的，如果是这样呢， 不是藉口，是情况、啊、情况是这样发生。 啊、 那你都要知道，这个小朋友知道，喂不是、啊、你这样除我条裤打我啪啪，喂唔得噶，无论有冇镜头影落嚟，我都唔可以俾你咁做。嗱，那个小朋友知道就得啦，咁佢就要去同老师讲，去同社工讲。 吓、啊，我唔同意噶，你呢个讲法系啊，文喂，你如果系咁样嘅话咧，冇规冇矩得噶啦。咁你 好多系冇规冇矩，但系你要将个你发生嘅地方喺学校啊嘛， 啊 学校就 系、是。 就系啲先生去教育佢哋啊嘛。 就系、是、个先生冇教育啊嘛，依家就系个先生教育唔到佢，所以先至导致呢咁嘅情况。而家先生系冇主动去介入，更加只系冇关心啲学生，冇话俾学生听乜嘢系正确，乜嘢唔正确啊嘛，先至导致呢情况啊嘛。你仲话可以系呢啲嘢系可以喺校内里边解决咩？唔应该升到成人嘅社会？喂，唔好意思啊，法律系阿派去全个社会噶，包括学校呢个社区噶，吓 系咁。但系如果学校系有办法去自己自行解 決，学校就冇办法自行解决，先搞到佢咁啊嘛。喂，你觉得？喂，我真系唔好意思啊。喂，你原来你系觉得一个学生系可以完全系理解到话？除咗个裤打个男同学个屁股呢啲系我哋玩开，仲可以大条道理咁讲啊！对唔住啊，我唔认同呢样嘢，我只能够话俾你，我唔认同吓。 唔系我， 如果你话呢啲咧系可以接受得到咧，我唔知系呢啲系诶乜嘢嘅小学教育系导致 佢咁啊。我唔系话我接受得到啊，而系话你觉得你自己俾人欺凌啊嘛，系你自己感觉到俾人欺凌。 呢啲唔系呢啲唔系人哋感觉到噶啦，睇嗰个片段，我谂每一个人。每一个市民每一个家长都感觉到的。不是我感觉到的，大佬，这个普遍市民都感觉到的。 欺凌那个有没有走出来说我一路下来都是被人欺凌着呢，还是根本就不嬲都是这样玩的啦。如果那个受欺凌那个是这样的态度的时候，那我们外人又怎样去看 呢？你讲那样东西是假设性的，不好意思啊。你现在讲这样东西呢，Edmund，你讲这样东西是假设的。你假设那个同学仔咧，俾人即系所谓你话我哋觉得佢俾人欺凌，即系可能佢觉得好享受，或者佢可能不嬲都系咁玩嘅。呢个你讲嘅咋，你咪叫个学生出嚟讲咯。咁我冇嘢好讲噶。 叫个学生出嚟讲咯。吓，就系咁啫嘛。如果但系你个学生行出嚟同广大市民讲，我都系同先生讲嘅啫嘛。 唔好意思啊，呢样嘢已经超越咗一般社会嘅规范噶啦。喺个就算啊，佢要玩啊，都系错咗啦。点会喺嗰个教室嗰度玩打屁股啊？唔好意思啊，呢样嘢系本身呢一个情况，呢一个行为就本身又唔应该喺个教室里边发生嘅。哪怕你话佢中意玩都好， 唔系系啊，唔应该喺教室里边发生。咁但系如果呢样嘢出现咗嘅时候，咁可以点做啊？我咪投诉俾老师听，投诉俾学校听咯。呢个系咁样， 咁点解唔可以报警咧？ 一跳咗去报警啊嘛！ 点解唔可以报警啊？ 个学生唔系个学生主动提出要报警啊嘛！ 喂，咁你要保护嗰啲儿童啊嘛？喂，唔好意思啊，就算一个僆仔，喂一个僆仔一个僆妹俾人强奸俾人鸡奸，喂佢都未必会谂到即刻要报警噶 ，Edmund。咁唔通我哋作为一个市民，见到呢啲咁样嘅情况发生，我哋唔去帮佢报警咩？你有冇离谱啲啊？ 当然唔系咁讲， 你仲话喺个校内里边佢哋都去喂？如果嗰个男学生系俾人鸡奸，我问你，你系咪要由得佢个学校去处理啊？依违法噶啦嘛，已经系你点样判断到呢个咁嘅打屁股唔系牵涉到猥亵嘅行为，唔系牵涉到性侵犯啊？你判断咩？你识咩？ 咁如果 你判断啊？ 咁 系咪你判断啊？一问你， 我又唔系官，我点判断啊？ 咁咪交由个法律去处理咯，交由警方去调查咯，有乜问题啫？点解要校内调查？你答我啊！咩叫一下子跳咗过去啊？就系、是、你学校根本上冇开个个案去调查啊嘛，只眼开只眼闭啊，默许啲行为发生啊嘛，就系、是、你学校里边处理不力啊嘛，根本冇处理不作为，先至令到个学生俾人气欺凌到要去报警啊嘛。 唔系阿陈哥，如果个学生不断投诉俾学校听，我咁样俾人欺凌，学校唔处理咧，咁就系有问题嘅学校。咁你点知道佢系咪佢有冇投诉过俾学校？ 哪怕佢就算真系冇投诉到啊，呢件事件已经发生到程度系咁严重嘅时候，绝对系应该系去报警处理啦。仲俾你学校去和稀泥啊？你个学校系谂住隐瞒呢件事啊？你有冇睇个通告啊？嗰个董志英纪念中学啊，话呢啲系过分嘅嬉戏啊，不涉及欺凌嘅成分啊，唔该你啦，用下个良心先打电话上嚟啦。 我就系觉得好多事情都系要用个良心嚟讲，先系打电话上嚟啫。 咁你个良心喺边度啊？你即系帮嗰啲即系你帮人嚟讲个， 我冇 打啰柚个人讲嘢啊？你帮嗰啲欺凌嗰啲人讲嘢啊？你帮施虐嗰啲人讲嘢啊？ 咁你处罚你惩罚你系一个学校嘅阶段嘅程度去学校作出啦嘛？我就算我。 我点样咁唔高兴个学生，我咪最多我咪辞退佢咯，我唔俾佢我学校读咯，掟佢出面咯，等佢等佢搵。 咁如果佢系未够十六岁嘅，咁咪判入教导所咯，冇所谓噶。未够十六岁咪去教导所咯，有乜问题啊？都唔会坐监噶。咁佢咪接受一个嘅教育咯，去更新教育咯，令到佢接受一个真正嘅啱嘅正确嘅价值观咯。话俾佢听，咁样做系唔啱嘅咯。 价值观喺学校嗰度教育， 就系学校都教唔到佢，佢先会做出呢啲行为啊嘛。个学校如果教到佢，佢就已经唔会去打人哋啦。唔好讲话打屁股，打人哋背脊打卜卜声啊！你冇睇片噶？你冇恻隐之心噶 ，Edmund？ 咁恻隐之心就冇你咁大。你唔可以每一样，我只系觉得每一样嘢系。打人个学生唔啱，吓咁都系用翻学校嘅方式去教育佢哋。如果 唔系，依家我个质疑就系你个学校方式已经系 failure， 已经系处理唔到啦。你唔好话俾我听个学生冇主动去投诉个学校，唔知啊。 我唔知道，我唔知道，我唔知道个学生有冇。 唉、哎，嗱，如果你咁讲，你系好不负责任嘅呢啲咁嘅教师系。喂，头先打电话嚟嗰个阿 Sir 啊，都话呢啲咁嘅嘢点会喺学校里面唔知啊？系无日无知啊，真啦，点会唔知啊？你话唔知咧，只不过系你自己揞住一只眼，揞住自己对耳就唔知，点会唔知啫？喂，有学生俾人 啊 围殴，会唔知？ 我对啲咁嘅事情又点会唔痛恨啫？ 会唔知啊？竟然间你话俾我听系会唔知啊？在一间学校里面咁细嘅嗰个场所，喺个得咗几层，你话俾我听，佢有个学生俾人哋咁样欺凌，长时间俾人咁样欺凌，系唔知啊？作为一个教师系，哇，真系好嘢啊！真系， 点会啊？神区 咩啊？ 会 唔知啊？ 唔系咁样讲咯。 会唔知定系明知系咁都唔去处理咋？会唔知？ 明知明你点样你点样证明佢明知啫？就系、是、我做咗投诉，佢唔去理我，咁佢就系明知。如果 你呢啲好迂腐、好官僚啊！你下下都要白纸黑字，佢要有一个 black and white 嘅 record， 佢有投诉咗我唔处理先至叫唔知。你咁啊冇良心啦，冇良知啦！如果系咁样，你做教师嘅话， 咁我点知有几多咁冇良知嘅教师咧？可能系真系冇咧。是咪啊？神區，我哋諗事情嘅时候，咪要放开啲，俾佢解释，俾对方解释。 我已经俾你解释咗啦，你话要经过学校教佢一个正确嘅价值观嘛？佢嗰啲咁嘅价值观就系经过学校咁多年嘅教育之后，都系得出一个咁样嘅价值观，或者欺凌其他同学啊嘛。 讲紧系社会嗰个教育制度嘅失败啫，唔系嗰样。如果系社会教育嘅失败嘅时候，咁就。其他嘢都唔使讲噶啦。 喂，咁你依家事实上系失败嘛？咁你话唔会咁样处理？你点解要？点解你话要反对人哋报警啊？我真系唔明啊！你讲个原因啦，点解要反对报警？ 第一冇流血，冇受伤，冇流血。当然你可以话打落啪啪声去验伤，咁呢个可以问翻受害者啦。你需唔需要验伤？或者我带你去验伤吓？咁、啊、但系。唔系下下要将佢升级到去成人嗰个层次。 我唔明咩叫点解你会觉得？喂，你知唔知咩叫儿童罪案？点解你会觉得犯罪去报警就一定系成人嘅层次啊？ 因为犯罪嗰个都系儿童啊嘛。 咁有乜问题啫？点解你会觉得成？喂，点解你会觉得？喂，你知唔知道啊？儿童啊，都有罪案发生噶，系只不过系佢唔会俾人判监咋。 拉佢啊嘛，系教育佢啊嘛。教唔到先拉噶嘛，你都未俾机会教佢，可能打佢嗰啲，我唔知啊，我就知道我荷尔蒙好膨胀噶咋，我就见到我咪拍两 下咯。有啲嘢咧，有当佢个当佢干犯嗰啲嘅行为嘅程度系已经严重到喺学校都教导唔到嘅时候，咁咪由其他嘅方法去教咯，咁咪经过惩教嘅方法去教咯，有乜问题啊？ 咁冇问题，你即系如果你觉得诶。总之一犯呢啲就拉， 唔系一犯嗱，你唔好讲话，你冇屈我，我冇话一犯呢啲就拉，我冇话一犯呢啲就拉，你冇屈我。 我唔系屈你，我即系话俾你听，如果你一见到咁样情况就拉，就 我冇话一见到呢个情况就拉，你唔好再屈我啦。 报警咯，如果咁一见到咁嘅情况就报警。学生 咁咪报警咯， 需要做任何嘢。 喂，当有呢啲咁嘅片段出咗嚟嘅时候，都你都觉得仲可以容忍啊？ 你都觉得仲可以容忍嘅，咁我冇嘢好讲啦。你中意就咁啊，咁 我冇话容嗱，我唔系话容忍，我只不过系处理方式可以有大啲处理方式啫。 吓、 啊，我冇话容忍呢样嘢，我都冇话容忍呢啲咁嘅做法。 好，喂，多谢你电话啦，一文，好唔好啊？你讲完未？ 哦，咁随便啦。 唔系随便啊，你讲完，你未讲完就讲啊吓，我俾时间你讲啊吓。 吓、啊， 你讲完就讲完就停， 立场都唔同咁。 唔系立场唔同冇紧要噶，你讲讲唔讲唔讲啊，唔讲就停啦，好唔好啊？多谢你电话啦。嗱、啊，唔好话我哋 cut 你线啦吓，俾晒你时间你讲啊。喂，而家都唔系拉佢，系调查，就拉翻差馆系，都唔系话要，都唔系话依家落 charge 噶，唔好意思。仲有你冇睇新闻啊？嗰班友已经系超过16岁噶啦，今次打啰柚呢班。 全部都已经过咗个合法年龄， 已经系成人啦！屌你老尾，即系啲收咗钱先屌鸠佢啊！真系，唉，睇下新闻先啦。 我真系唔明点解咩冇流血就可以犯罪？ 唔系话冇流血就得噶，你如果一个靓妹一个靓仔俾人打个下体，佢未必系会流血噶，但系佢一样系会造成不可逆转嘅伤害，而且内伤啊！你就算打佢啲器官都系会，唔好讲话下体啊，你咁样打佢背脊，佢都会内伤噶，系会严伤。 嘥时间。 好，我哋继续听下一个益友嘅电话。唔系，佢中意。即系打电话嚟同我哋拗下，咪俾个机会佢拗下咯，吓冇所谓嘅，我唔会 cut 人线。 唔听， 冇话我哋唔听嗱，我系冇 cut 人线嘅，你中意就打电话嚟讲就讲，系嘛？下一个啦，啊！嗱，我哋听下 Marco 嘅意见啦，吓 My Radio 嘅 Marco， 佢就话咧欺凌可以系刑事嘅，刑事就无需有报案人，警察都有责任去调查噶，吓、啊、有人知情咧，如果隐瞒咧就可以干犯协助教唆罪嘅。好啦，早晨呢位益友点称呼啊？ 喂，早晨啊，陈君， 系， 喂，租仔啊， 系租仔，系到你啊，请讲啦。 早晨，喂，听到你头先讲欺凌事件咧， 系， 我自己都有啲感受嘅， 系，请讲一下。 我觉得头先听到啊。之前嗰位听众讲嗰啲嘢咧， 吓， 我发觉而家啲人都真系冇乜人性啊！我哋话斋 系咪啊？有冇恻隐之心咧？真系， 即系我觉得你要讲呢啲嘢，唔系咁样讲咯。有时系咪啊？即系件事已经发生咗，你仲好似讲到 佢谈笑风生咁啊，仲话要喺学校嘅阶段去教育佢噶？ 佢根本就打嚟漏砌咁嘅，好似 吓， 你发唔发觉啊？ 哦，佢冇错，佢中意打就打啦， 即系佢啲态度直情系令我觉得好啦呕心啊！ 吓， 即系佢成日讲你中意啦，点点点咧？喂，而家唔系倾呢个问题嘛，而家系倾个学校冇处理过个问题嘛， 系就冇处理到嘛， 都唔明，系咪先？根本冇处理过问题，我哋或者喺度兜圈，黐线嘅，喂，好老实讲，调翻转打啰柚嗰个人佢个仔。 是啊，你会点啊？ 佢会点啊？唔得铲。 是啊， 是不是 你不是会话等佢再教育喺学校嗰度，唔好报警啊？是不是讲呢啲嘢啊？你喂，好简单，将心比己得噶啦，唔好讲你自己啊。 如果佢仲讲，佢仲讲呢啲嘢，佢就唔肯系人嚟啦，根本上。 是啊，讲你仔女啊，唔好讲你自己啊，讲你自己又嘥气，已经过晒学啊，就学嗰年龄噶啦。讲你仔女，如果你仔女俾人哋咁样欺凌，俾人哋咁样侮辱、猥亵、性侵犯。你是不是都讲得出同样的说话？如果你是这样，你真的一个禽兽都不如。啊， 冇错啦，我觉得做人讲嘢不是这样讲的。 不要为拗而拗，在这些议题上边拗什么啫？ 咁不是拗什么啫？根本上个事实已经摆在眼前。 啊、 好像头先、第一位阿 Sir， 你打返俾佢，即是叫佢讲返佢自己的感受。 是。 佢自己根本就已经为人师表，已经是错啦。 啊 个上司同佢讲，话嗰个人系捐咗好多钱，而佢个仔可以打人嘅，佢、 啊、 自己都过得个良心嘅。咁、 啊、 我觉得成个呢啲即系， 所以俾人闹系教畜咯，你明唔明？就俾人闹系教畜咯吓， 系咯，根本就系扑街 吓， 冚家铲。 咪当你如果可以话嗱，阿租仔，如果当有啲、 啊、 有啲教职员，佢系可以为咗自己嘅升迁嘅机会，或者佢嘅就业嘅机会，要保住自己嘅职位，而去咁样揞住良心去做事嘅时候，咁就唔好再大意谂言出嚟，又话啊自己作育英才啊呢啲路路啊，大佬你斗紧嘅人工系我哋嘅人普通嘅市民嘅几倍噶。你嗰啲人啊，嗰啲你知唔知嗰啲教师如果做到主任级或者副校长，87,000多蚊嘅可以去到，唔需要做98,000嘅佢哋。吓、啊，我唔系仇富啊！依家，而系我系讲紧你呢班教职员，嗰、那个社会系对你哋好好噶个待遇系，咁你亦都系应该拎翻相应嘅良心、良知去对待嗰啲小朋友。 啊，喂，好老实讲，你话咩工作量大？喂，个个人翻工都工作量大， 工作量大噶啦， 工作量大咩？ 喂，麦当劳卖包个啊，卖早餐啊，工作量够大啦，佢有冇可以斗到86,000蚊人工啊？得唔得啊？ 系咪啊？唔系咯，你即系有时你讲嘢，你分开两边，系咪啊？即系你唔可以乜嘢都赖晒，又话工作量大。喂，咁工作量大，咁你翻工嚟做咩咧？ 啊， 喂，你其实以前学校我哋嗰个年代教我哋，大佬品德先系最紧要噶嘛，出嚟做人。 啊、 你而家根本上个教师自己都唔识做人。 系啊，咪又益友啊？ 根本五地不分。 阿租仔有益友讲得好笑啊！呢个益友咧要 call 佢啊，叫做阿 Holson Lee 啊。佢又话落毒害人都冇流血，系啊，嗰、那个油先科咪落毒，俾人落毒，搞到个面都变咗个金骨咁样样咯，巢晒皮啦，中毒咁样样咯，都冇流血。 呢啲人真系，我都唔知佢脑即系谂乜烂嘢，啲人全部真系， 系啊，唔好讲话流血。 屌你有冇装屎啊？真系， 系啊，真系装屎。 我分享翻一个小故事俾你听下， 好啊， 我自己细讲嘅，即系唔系话俾人打嘅， 系 乜嘢嚟嘅？ 系 咁，我细个咧应该系读二年级嗰阵时啦， 系。 咁我小學呢就買一啲食物，咁你知靚仔好中意買嗰啲零食收埋喺櫃桶啦。咁呢我就俾隔離位個同學呢偷咗我啲嘢食。咁呢我就同個先生講咗。咁個先生呢就即時幫我處理㗎啦，已經就唔好似嗰啲咁嘅撲街呢喺度左兜右兜嘅，就已經即時聽日約咗雙方嘅家長出嚟講返俾個小朋友聽，你偷人啲嘢食系唔啱噶嘛？ 系系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佢学校应该系要即时去处理啊嘛？你明唔明啊？ 啱， 唔系话呢个欺凌系好小事啊嘛？喂，呢啲欺凌就系欺凌噶啦，点会有分大细嘅？大佬你恰咗人就恰咗人噶啦。 系啊系啊， 系嘛？即系屌，我觉得唔啱数咯，系咪先？ 嗯 嗯，即系你唔话俾个细路仔听，个细路仔加唔？ 但系嗰个已经系十，喂，嗰个已经系 over 咗16岁噶啦。我谂佢喺香港已经有適切嘅教育，而且佢亦都系有正，即系有适当嘅智慧，有足够嘅智慧判断咩啱咩错噶啦。已经系，佢已经16岁啦，打人嗰个系超过咗16岁。 同埋，好似听头先嗰次有咁讲，喂，咁佢哋咁样讲啊，香港嘅啲法律做得啊， 系啊， 点解要有，点解要有少年犯啊？ 系啊，咁不如唔使啦， 系啊， 系啊， 即系唔系话佢。话佢即系话少年班系抵死嘅，即系你要俾一适当嘅教育佢，呢啲先系教育啊嘛，系咪先？吓，唔系话你系冚住有啲钱臭咗，你冚住佢就唔臭噶嘛？吓， 啱， 佢都唔明，系咪先？ 系， 所以我真系好扯火啊！呢啲嘢 吓，我梗系明白啦，好明白。 系咯，仲好似我哋唔啱噶喎，好似佢唔啱噶喎， 吓。唔系我唔啱唔紧要啊，但系你唔系我唔啱唔紧要，但系你唔好因为即系要同我打对台而系牺牲咗嗰啲莘莘学子嗰个嘅。喂，呢啲系好，我都讲啦。喂，呢啲好痛苦噶。如果佢哋咁样嚟到去，你都唔帮佢，个社会嘅舆论都唔去帮佢嘅时候，好痛苦啊。好，喂，租仔， 个阴影系心理成世嘅， 成世噶系啊。喂，租仔，喂，多谢晒你电话先，好唔好啊？ 喂，多谢晒你。 OK。多谢晒你，好，拜拜。 多谢 晒 你，唔该晒，拜拜。 好啦，喂，我哋睇下咧，嗱，呢个薪级表咧就系话我冇呃你噶，第一教协嗰个 download 落嚟吓，一定坚啦，唔会留啦，教协。喂，你睇下你班有几多钱人工啦 ？SGM 系几多钱啊？37啊，咪38、39啊，80,000多蚊啊！普通学位教师啊，升到 max 啊 ，point 3370,000蚊啊，已经唔该啦，中学教师。唔好讲 GM 啦，一路你一路碌落去啦，系咪？吓、啊，你啱啱入职嗰啲啊，都高过好多人哋普通 fresh grad 嗰啲人噶啦。你睇下啦，个薪级表 point 8系几多啊 ？point 8 20,000蚊啦。你一路睇下， 学位教师嘅计年资嘅啫嘛，唔系计你考几个 A 噶。喂，唔好意思啊，阿租租户，教中学嗰啲系计年资噶，你知唔知啊？ 系。你教得完？佢唔理你之前啲嘢。 佢唔理你噶吓，你总之冇俾人炒过，阿 P 数冇乜问题，就一路升噶啦个 point 系。喂，普通学位教师啊，升到 point 33系70,000蚊啊，你系咪可以带翻良知，带翻你嗰70,000蚊嘅良知个良心翻去啊？一般出面你搵工搵到70,000蚊咩？你班友吓、啊？香港地边样？香港地有几多份工打工仔可以打到70,000蚊嘅？你话俾我听。喂，你少过嗰班教速98,500系少人哋28,500噶咋？你冇选举压力，你系一个终身职嚟噶。你系咪应该可以适当地攞翻你哋嘅良心嘅良知嚟去翻到学校嗰度咧？上班咧？上课咧？我有闹错你咩？嗱，我相信咧，有啲人打翻嚟反驳嗰啲，一定系应该系现职教师嚟嘅，有啲系即系又扮嘢嘅，即系扮唔系啫。我相信有啲打翻嚟啦，即系闹我哋嗰啲啊，话咩学校处理唔到，有啲系现职嘅教师嚟嘅。嗱，我唔使反驳我噶，你攞翻呢个薪级表，对翻你自己每个月打补个人工。如果你攞咁多钱嘅时候，你有冇攞翻相应嘅良心良知翻到个学校嗰度就得噶啦，唔使讲啲嘢，系咪啊？问你自己啊，70,000蚊升到咩事？使几年啫？吓、啊，你最多升唔到主任啫，升唔到做 SGM 啫，啱唔啱啊？70,000蚊啊，你自己睇下啦。唉，真系，我冇闹错噶，我闹得嗰啲人都系，系嘛？你博我咩啫？你咪就系头先博我 check 我就系嗰啲咁嘅 admin 嗰啲咁嘅水准咯，啊唔紧要噶，吓、啊、你继续打电话嚟啦，我哋会继续听你电话噶， 系啊，唔会 block 咗你嘅电话嘅， 吓、啊、好，我哋继续听电话，话呢个今晚我哋嘅议题极多电话，我哋继续听啊，我哋仲有几多时间啊？租租屋 应该仲有20几分钟， 哦，咁我哋尽快啦，好唔好啊？ 系。 啊！尽快听电话啦，如果仲有20几分钟就好多啊，因为即系大家就住呢个议题，我谂好多家长啊，吓、啊、都好愤怒啊，吓、啊。喂，早晨，点称呼啊？早晨， 喂，深厚啊， 系深厚，请讲啊。 喂，阿仇斯达啊， 系，请 讲、啊。早早，喂，早晨先，话都好奇怪，我估咧，我应该带你一个 generation 度咧，但系咧，依家啲。依家啲教师同以前咧啲水平都系一样咁差， 系一样咁差。你不如你讲嚟听下吓。 都系一样咁差。首先一样嘢咧，头先听翻头先嗰个 J 明 Sir 去教育嗰种理念，我都觉得好独特啊。 吓， 即系啊，我同埋咧，我估咧，即系嗰啲学校啊、教书佬咧，点解唔报警咧、封口咧？我睇到条片咧，第一时我谂起 吓。 哇！滚嚟啦，仲有几年，嗰啲差佬出嚟，紧嚟做走去考黑警啦。我谂翻条片，紧嚟讲，哇！即时谂下阿曾建超啊，即系喺 TVB， 因为唔知我可能第时嗰几个做完读完书出嚟毕业考察，系俊仔街又反黑组。 嗯， 最唯独是咧就系阿曾建超就系冇 TVB 面前除咗条裤，除咗曾建超条裤打到啪啪声咯，就系争呢样嘢咯。因为同埋咧，即系马鞍山发生噶嘛，咁你咪揾翻阿戴耀廷咯，戴耀廷喺马鞍山嗰度住嘅，揾翻去求助咯。 吓、啊， 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嗰啲教书佬咧，好多时咧，由佢嘅年代咧，都系困喺学校入面嗰度生活，佢、未出嚟社会做过其他工作，会喺象牙塔嗰度。 吓， 唔好话依家由我嘅年代，再我上一代，即系上。我长辈个年代，全世界都知噶啦，最叻嗰批理科，跟住文科，商科，基本上罗底产先到去读师范 嘅。 记住几样嘢，你教书系罗底产系香港。喂，同埋即系呢个年代同喂呢、這个比较中间嗰批，你其实要教书咯，你其实问翻亨利嗰啲知嘅，唔系净系依家嘅，就算我哋个年代。 或者我上一代年代好多时呢啲学校欺凌咧系无人无知嘅。 嗯嗯嗯。 只不过依家咧，你话点解呢段时间会比较普及咗，同埋更加搞到去到大学啊？ 嗯。 甚至乎嗰种媒，即系嗰种即系嗰种文化，去到去玩新郎啊、新娘啊呢种文化咧，咪、 嗯、 最发挥得个圈子最发得最大，咪就系、是。九十年代嘅娱乐圈咯，乜乜掌门人啊嗰度啊啲文化，佢、 嗯、 搞到嗰时经济起飞，佢、嗯、普及到共埋依家大学普及咗，就一路扩散落去咯。 系， 即系我觉得依家嗰啲华人结婚走落咧系好讨厌嘅，玩新娘新娘嗰个，其实去到呢度噶啦。其实同埋咧，其实唔系净系呢班嘢嘅，除咗头先个教书佬之外， 系 你净系讲得几年前啊。喺美孚学校跳楼嗰单嘢，校长啦，佢唔系打911，唔系打999啊，系即时揾翻圣约翰救伤队， 系啊，揾救伤队噶，系啊，系啊。 你睇下呢就垃圾嘅教书佬，同埋一样嘢咧，你话除咗 physical 喺物理上嘅身体受伤害之伤害之外，仲、有一样嘢，我以前听。阿祖祖啊，或者阿陈卓利可能比较年纪细啲。我个年代，最当大嗰阵时，听洪朝峰做节目《圣热线》。嗰阵时有两个医生，依家就胡苗基金嘅副主席。嗰阵时同佢老公，佢嗰阵时个年代咧，就算嗰阵时咧，揾阿芳芳姐啊、黄尖啊、阿林燕妮曾经都上过做嘉宾嘅。但系阿詹叔咧，就算讲我以前，佢以前佢个年代啊，佢都佢嘅以前都成日打交噶。佢话佢同佢细佬啊，以前同李小龙喺喇沙度打交嘅，揸去春代，发现咧佢以前开心大闹钟到新城嗰度咧，喂，发现咧原来李小龙啤粒高远嘅，嗰时两兄弟就成日打交啊。以前个年代到我个年代到你弟呢个年代都系咁样，系无人无知嘅，系呢班人系唔去正式处理。你扎教书佬咧，好多嘢咧，你都系唔识嘅。你最基本你咪 pass 俾社工咯 ，pass 俾临床心理学家咯。 系啊系啊。 最基本我唔明白点解你唔去讲呢样嘢系另一方面专业嚟嘅，同埋呢样嘢好老实讲，社工香港社工其实都系麻麻嘅，好多依家啲社工咧，基本我接触咧系基本上系唔掂嘅。但系最基本，譬如有晒精神科医生又好，临床心理学家到，起码佢都某一方面佢都会识处理。另一样嘢，你话除咗系物理上身体，你话出去嗰啲。仲有一樣，我以前聽聖熱線嗰陣時，嗰兩位專業醫生，好多時依家有扎科學家去唔明點解有扎人依家成咗年咧，好好中意玩 S and M， 性虐待同埋被虐待，好多時唔知研究會唔會係以前去青春期年代或者成長嘅時間，就好似呢條片咁樣啦，發現喺被虐待或者被虐待嗰時，無意間發現話產生種性興奮。另外一样嘢，除咗呢样嘢，同埋一种同性恋，你知同性恋有一种先天性嘅，或者会唔会后天性去影响，亦都可能呢样嘢去产生而成嘅。依家科学家，我个年代嗰时听嘅廿几三十年前，依家唔知啦。依家可能你揾翻科学新知嘅陈博啦，即系我系最中意嘅依家。因为嗰扎医生咧，譬如我听叶恩明有，我听好多依家咧坊间咧网台电台咧嗰扎专业人士咧，基本上系垃圾嚟嘅。就算是专业的医生，有好多我是刚才我记的名字是比较我是敬重的，同埋 professional 的。包括依家比较年轻嗰代咧，嗰、那个真的好掂啊，陈博，你要听科学新知嗰度。即系喂，同埋一样嘢，我同埋觉得我系不好好离谱啊，因为佢有钱仔去打人，你只系记小过。我即系我觉得我好无厘头咯。呢一代系我估佢应该比较后生噶啦，系嘛？佢都受教育比读书比较多噶啦。你最基本你搞唔掂嘅惊升职，你咪 pass 俾社工。 社工啊，系啊。 你最基本你黄师嚟，咁你黄师咪搵苹果咯。你教书佬，你咪搵你嗰扎黄师搵苹果咯。发大个友，喂，假手于，哎，唔系我做嘅。依家苹果又好，或者搵其他。 一百啦，系一百啦，系啊。 喂，同埋我最基本，但系有啲人嘅，因为好多依家，因为你个文化，你华人个社会，你其实亚洲社会除咗韩国、日本啊、台湾，啊台湾会好少少啊，另外啊台湾、香港其实好好保守嘅，佢唔会话搞人去还击保护自己打翻嚟嘅。喂，但系好有少少转化，你啊，租租或者啊陈居。 我有错，琴日睇翻旺角条片咧，咪有个阿叔咧， 系啊系啊， 推车仔嘅撞到只狗嘅， 吓、 啊，跟住几条友咪突翻去环境嘅， 系啊系啊， 即系喺好景商场嗰度。有依家好多人咧，即系起码好有啲好似有啲醒觉咁嘅样。 嗯。 我讲呢度咧，头先因为我写低咗啲 list 嘅。 哦哦哦。 同埋呢样嘢，教书佬啊，最基本要用信念嚟保护学童噶嘛。我以前听阿叶一，听阿叶一鸣，听叶听听阿洪朝峰嗰扎医生，最基本成日强一样嘢，做教师嘅，做长辈嘅要保护学童噶嘛，保护学童，保护弱小噶嘛，保护妇孺噶嘛。呢样嘢你都做唔到，有咩人做教书佬啊？垃圾！喂，同埋我啱啱今朝咧，讲少少题目先啊，呢个题目我差唔多啦。 好好。 同埋我琴日咧听阿法国佬做节目啊，听本土最前线嗰度啊，法国佬咧去讲派钱嗰度啊，派钱嗰度咧，佢话申请嚟都嘥气啊，申请4000蚊。我法国佬，你千祈唔好咁做，几辛苦都好，你都要申请。呢、這个政府就系想搞咁多嘢俾你，佢就系要你。要你唔想你申請，慳得一蚊得一蚊啊！從政府角度嚟講，你就唔好做呢樣嘢，寧願蝕，寧願點樣都要申請，幫人申請，我自己都點樣都好。我依家即係我依家睇我睇嗰條片，我依家真係學啊！蝙蝠俠入面個黑夜之神個小丑啊，打劫完啲錢翻嚟，一把火燒曬佢啊！因為我直情拎4000蚊喺林鄭月娥呢把高官面前攞打火機燒發燒咗掟俾你都好啊！我費事益你啊，係啱啱啊？你话我嘥钱申请，就依家就好似你法国佬咁啊，法国申请你都嘥气，佢就你想咁啊？你好过一年把教书佬啊，系咪啊？喂，呢把教书佬又系你又普通人养你嘅，你就系政府高官有啲人养你嘅，好高人工噶。你记住，教书佬听住，你系垃圾。你记住，以前都依家都系师范嘅就垃圾嚟啦，真系。我即系我未争咗爹妈讲句死全家添啦，直头系。 喂，阿森侠，喂，你都听到你个愤怒啊，真系， 系好愤怒， 好愤怒啊！ 喂，最紧一样嘢，喂，最简单，李美夫跳楼嗰单嘢已经离晒谱，依家不系冇咗件事，依家冇人追究。 冇啊，系啊，冇噶、啊。喂，嗰啲教育界 去咗边啊？ 嗰、那个 打星嘅学校商会，我不如打九一啦，喂，去到打九一啦，你叫我，你黐线嘅你都， 佢 喂教书佬，你叫。追翻去啊！见喂，点解咁样嘅？ 嗯， 喂，咁以前嘅一校一社工系咩嚟噶？ 嗯嗯，系啊系 啊，有噶有呢个计划噶。 社工我一校社工我有啲我明白嘅，要一譬如写一笔个拨款啊嘛，嗰啲嘢啊嘛。 嗯嗯， 即系嗰扎有啲我会理解嘅最前线嗰扎社工。 嗯， 即系肥上瘦下嗰扎，由社福界到你教书界，到你去差佬，啱啊！我真系好担心咯，真系、嗯、喂做咗出嚟。哇！第16岁啦，过几嚟佢读得书咩？点样？咪就系进仔，就系进仔，又差佬，做差佬咪又打。喂，见到呢反除你个屎忽打你真欠之后，攞警棍殴你 ，TVB 先拍埋俾你当冇件事添啊！直头啱啱啊？喂，将我呢条声晒声拉俾大二平听啊，叫佢跟进啊，几包黄丝带。喂，我咪好，喂，我咪个工价都唔同啲啊！我由以前个年代，喂，由心理学啊、性虐待啊，去到电影嘅蝙蝠侠啊，妖，我咪同水仗系咪差唔同啊？系咪 啊？ 系啊！你唔好代饮嗨我，真系我冇饮到酒 啊！吓，咁咪你系有一个非常之即系完善嘅一个准备啊！呢、這个真系好，即系个系。 我唔系好啱，其实我啱啱先准备嘅，嗱嗱声将我咁多年嘅功力写到张纸度，写边冇你组织嘅就都系。 唔系真系真系好听得到， 唔系 真系好听得到。 老话打你电话上嚟，唔知你讲乜。 系 大佬咩年代啊？你仲系咁？唉，真系你唔系系嘛？即系和平飞暴力，飞到飞到上冇位，真系连报警我都唔识报。 系啊。 唉，要黐 Q 食俾你教死，所以话，所以读得书有钱嘅，唔好香港读书。起码都要读国际学校，都差咗啦！国际学校，喂，由我10年前、8年前咧，见到嗰个阿咩就系香港小姐嗰啲仔女，喂，读国际学校，哇，唔系啊嘛，以前我个年代都系乜乜外交官啊、法国啊、英国外交官读国际学校啊嘛，呢个年代你普通人有钱都得国际学校，国际学校都系垃圾嚟啦，都系有钱人送到外国添啦，费事喺华人社会度读书啊，成日俾鬼佬啊， 系 啱唔啱啊？ 嗯嗯嗯。唔系呢个啱噶，你话唔好喺华人社会呢个读书，我都同意噶吓，呢、這个同意噶。 因为你好多垃圾文化都，屌我都唔明白点解你乜乜香港小姐乜乜人，佢明明去到外国噶啦，原来上流社会嚟嘅高级啊，你都要翻嚟又学好啲中文啊，学啲文化，选香港小姐，屌你咪黐鸠事，去到外国啦，去到人哋都要嗱嗱，以前个年代要租大睇 TVB 啲电视剧嘅，我点解有咁多英美剧你唔睇，高质素你要睇翻 TVB 垃圾剧？ 好似好多华侨租啦， 你真系呢啲真系 啊！喂，好多噶华人街，好唐人街好多呢啲租带噶，啊！ 因为人哋嘅文化，你永远唔会融入人哋嘅文化度，融入去人哋嘅文化度嘅。 吓、啊，唔系噶，移咗民都睇噶，系啊，好卵癫噶，移咗民都租 咁点解唔好睇美剧英剧咧？喂，真系学到好多嘢噶喎。 吓、啊。咁啊，唔知呢啲华人嘅习性嚟噶喎，移民咗都系要聚居喺一齐噶嘛吓。 唉，我唔好意思，我其实我唔系咁想，唔系咁怒气，同埋头先我合着咗，浅睡咗十零廿分钟啊！ 唉，嘈醒你又唔好意思， 唔系嘈醒咗，不过我其实我就呢排我就唉，仲有一样嘢，喂，我唔系好明咧，喂，点解咧？早喂系啊，仲有一样嘢，我依家做一啲口述历史、技术历史啊、 嗯， 早几年嗰啲片咧，因为我明白你嘅，譬如你嗰啲咩 backup 佬嗰啲啊，我依家听，因为我冇 Facebook 嘅，我有时想听翻以前啊，旧年定前年2017年咧，咩法国佬打上嚟，即系有啲人咧打上嚟话，即系搞，即系整下热狗嗰啲咧，嗰啲历史口述历史已经冇咗，唔知边度抄翻个时序嗰度。 唔系嗱，我会迟啲摆翻晒上 YouTube 噶，同埋我个 Facebook 都有。咁但系 YouTube 因为我冇 Facebook， 因为我从来唔用 Facebook 嘅、 哦， 但我系 YouTube 嘅，我系 YouTube 嘅，因为我睇翻个时序，譬如有啲人咧咩讲翻咩嗰啲咩游水碌嗰条友咩三个人物啊搞郁文啊后面又拜年嗰啲嘢咧，法国佬打嚟啊俾热狗玩嗰啲嘢咧，啲口述历史嚟啊嘛，我要跟翻个时序上，已经冇咗我跟唔翻啊。 明白，喂，我迟啲。 啊，陈哥，你依家冇短到啦嘛？你依家嗰啲咧系，因为早嗰几个礼拜你有啲片咧，你之前几个钟头啲片一次过掟晒上 YouTube 噶嘛？ 系啊系啊。 跟住咧有几集咧就变咗，咦？得个唔四个钟头节目，得咗两个钟。 唔系后屘我都摆翻晒上去噶啦，因为我嗰个咧就系将 即系全部齐噶啦嘛，即系四个钟就四个钟，三个钟啦嘛。 系啊系啊系啊，不过因为分翻题目咧，我哋会。即系接触到多啲嘅新嘅听众嘅，因为我喺背后 back end 嗰度睇到噶嘛，咁所以我都系会将封烟嗰度咧，我都会有一个摆翻上去嘅，佢会吓。 好啊， 好， 好啊，喂，记住啊，法国佬记住佢拎钱啊，辛苦啲都要啊，烧咗都好啊，唔好益佢啊。 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啊，心口。 喂，点烟到啊？喂，学烟之后个十二小时点烟到啊？唔好益佢啊，法国佬。 好，法国佬听到啊。 张十蚊纸啊。4000蚊唱晒，每张20蚊至10蚊之外点烟到，唔好益佢。 有400张啊，都有系啊。好，喂，多谢晒你电话啊。 我 费 事话掟落街都好啊。唉， 好，OK， 好，拜拜， 拜拜， 拜拜。 好啦，哇，好激动啊！呢位益友吓， 有个好消息啦。 系咩啊？ 今日个杂饼有主人。 哦，即系你觉得呢位益友讲咗，咪仲可以继续听埋落去先？ 系，暂时系呢位。 暂时啊 ，OK。 系。 咁我继续听埋落去先吓、啊，都仲有时间系咪啊？仲冇时间啊？ 10分钟左右， 10分钟咁我哋听埋啦吓。 听多一个啦，应该 系啊，系啊，系啊， 系啊，系。 好激动啊！听到佢， 可能嘈醒咗。 咁啊，唔好意思啊，真系啊。好啦，我而家听下一位嘅益友嘅电话啦。哇，好多电话，即系今晚真系接唔晒噶啦，应该系会。系依家都系听到第九个日。早晨，喂，早晨，你好，点称呼啊？ 喂，陈 辉。系啊，早晨，点称呼啊？ B 君啊。 系 B 君，请讲啊。 系你好。 首先我同意你个睇法嘅。 系。 咁我咧就想企喺另一个角度度去。我唔系同情校方啊， 系系系。 咁我以往咧就系、是、曾经系做过家长教师会副主席咁样嘅， 系系系。哦，你都系家长嚟嘅，系、啊、你好。 家教会啊，家长教师会。 系想讲啊， 系。 咁我点解入家长教师会咧？咁就系我仔由细到大咧都系好。 即係好聽話啲細路仔嚟嘅。 嗯。 咁但係咧就好不幸啦，咁佢升中嘅時候咧就入咗一間 Band 3嘅學校，就喺天水圍嘅。 係。 咁我即係當然咧就好唔開心啦。咁見到佢同校有好多當時金毛啊或者咩，即係叫做不良青少年啦、啊、咁樣咧、 嗯， 就係話企喺門口等啲其實嗰時佢哋去到Form 3咧就係會踢咗出校嗰時，我都唔記得咗係咩中三淘汰史啊， 係會有嘅，係嗰陣時有嘅嚇。 嚇，當時有中三淘汰史就會踢咗出校，佢、嗯、哋就升唔到Form 4咁樣嘅。 係， 咁佢就會等翻佢嗰啲舊嘅同學咧，等佢哋放學一齊出去玩啊咁樣。嚇！我見到呢個情形咧就好擔心，咁嘅緣故咧我就入家長教師會諗住跟下眼啦，咁當時唔需要工作咁樣跟下眼，保護下個細路仔咁樣嘅。咁咧做下做下咧，就由幹事一路咧就做到佢 form four 咧，就去到副主席啊嗰啲咁。咁佢咧咁我咧就接觸多咗嗰啲教師，我都已經睇到一樣嘢咧，就學校係改變，學你所話齋啦。真係無能嘅啲教師，佢哋本身咧放咗學之後咧，都係好擔心自己個安全嘅。 係， 連校長都係嘅。 哦，連啲教師都係㗎，即係擔心自己俾學生打啊。 係啦，冇錯。不論係校長，就冇話直接咁樣講嘅，即係好間接，因為熟咗啊，同啲教師都好熟啦。 係。 啲教師啦，同埋佢都好知道個情形，好了解， 係， 亦都好想幫學生， 係， 但係咧係無能為力嘅，即係站在佢哋嘅角度去睇咧，係改變唔到呢樣嘢嘅， 係。 連當時嘅社工都係，我同過去社工講， 社工都 係，當時我都好唔接受嘅咧，就係話，哇，因為嗰時嗰個社會咧。我个仔都系大你一年嘅啫，其实。 嗯嗯。 咁咧，我当时个社会咧就系话，啲学生打交啊，讲粗口系接受唔到嘅。 嗯。 即系冇，我接受唔到一样咧，就系话，受教育系咁样嘅咁样，同埋系欺凌啦，学校欺凌啦，捉啲学生入厕所点样玩法啦，咁样，我哋都知道嘅。 嗯嗯。 咁多年系完全冇改变嘅。 系。 咁当时啲。私底下同幾個教師咧係好相熟嘅，咁咧大家溝通咗之後咧，佢哋都係擔心自己都係出嚟揾食啫，又改變唔到個事實。 嗯， 而多時咧亦都會係擔心咧，係對自己嘅人身安全係好不利嘅。 嗯， 校長都係嘅。咁當佢哋校長亦都有一個我哋覺得係藉口啫、 嗯， 就係話咧驚。咁短咁早階段呢就去報警或者咩呢就係、是、會影響到嗰個學生將來嘅前途㗎啦。即係認為譬如你話十五六歲喺佢哋角度嚟講呢都係接受緊教育。佢都係不停想去改變佢。即使 even 係改變唔到啦但係呢都唔想話去毀滅咗佢將來有個案底呀、啊。或者對佢將來有影響啊，前途嘅影響啊，咁樣都係想去潛移默化去咁，即係用學校嘅教育去改變佢啊。 係。 但係咧，除咗學校之外，你知道社會嘅污染啦，亦都係影響到個學生嘅。 係 嘅。有多曳嘅學生咧，佢嘅家長都係有受教育，都係好，都係唔一定話係低下階層冇受教育嘅家長嚟嘅。佢就可能為咗揾食或者個教育嗰個引導嘅方法，改變到個學生。 嗯。 但係咧，最終咧都係想話係導佢入翻正途嘅。 係。 啊！但係咧當然啦，佢哋亦都群住一班咧，係都幾曳嘅學生嘅。 嚇！ 咁一齊去曳咁樣啦。但係咧，就係喺學校角度嚟講咧，就話都盡量。可能是你所謂低調啲去處理啦、 啊， 就係唔好報警，即係唔好影響到佢，但係不停咧去扶植佢嘅，呢個係事實嚟嘅。 嗯， 但佢就又好矛盾喎。另一方面咧，又驚好多真係曳嘅學生咧，背後可能有一啲背景嘅，佢哋都好擔心自己放咗工之後咧，係、 嗯、 會俾呢啲學生去即係。就是报复啊，咁诸如此类都会嘅，真嘅呢样，呢个系事实。 嗯， 嗱，所以咧，呢个问题咧，呢个社会问题嚟嘅，其实呢个教育系社会问题。 嗯。 咁多年以嚟，历年以嚟咧，几十年系改变唔到嘅。 系。 吓，你话处理个政策，除非个政府系去带头去做一啲嘢。如果唔系单凭学校呢方面咧，系做唔到嘢嘅。 吓。 就咁样咯嘅情形。我只不过我唔系同佢哋讲说话，我系好明白你，我亦都认同你所讲嘅嘢。即系如果唔系咁嘅时候，我当日唔会话，哎呀，我有工都唔翻去，点样睇住啲细路仔啊？就咁样咯。即系当然，我啲细路仔咧，而家都系唔系好高嘅职位，但系都系喺一啲纪律部队去做嘢，都系话去伸张正义。 嗯、 但系其实我个仔咧好似你噶啦性格，即系话喂，佢唔啱咪报警咯，佢唔啱我咪要就投诉咯，要乜嘢系咁样嘅。但系有多嘢系咪就咁样去解决咧？个社会就系好复杂，唔系咁简单咯。尤其是香港呢、這个，其实整体嘅社会唔系你睇咁简单。如果系咁简单，就唔会咁多社会嘅问题啦。如果咁简单，政治就唔会话透过妥协啊，大家倾点数嚟到去处理一啲嘅问题啦。 嗯。 啊、所以我点解当时咁担心我个细路仔咧？就系话佢好似你咁样啊，性格真系好似你咁样，就真系我唔啱我出声咯。佢唔啱我报警，我咪教佢咪学校教唔到咪惩教咯。佢就系睇得好简单咯。但系好多嘢即系就唔系咁简单嘅，所以我想你就系话又唔好一足高打树人，就系话呢个学校嘅 failure 佢做唔到咧，就唔好做啦，唔好做教师啦。如果系咁咧，就冇人去教育下一代噶啦。 哦，唔会冇人噶，你放心啦吓。呢啲叫重赏之下咧，必有勇夫吓。大把人会去做嘅，而家前赴后继咁去做吓、 啊， 即系你唔需要担心咧，系冇人去做嘅吓、啊。包括你所讲嗰啲无能嘅教师咧，佢系如果去到 point 33有70,000蚊噶啦，你去大呢啲、這個、绝对放心，绝对系大把人去做吓。啊你去放心 嗱，混饭食嘅教师系有，但好多教师咧，最初出嚟个原意咧，都系话真系做英才，真系有抱咁嘅抱负去做嘅。嗱、 啊， 虽然佢系高人工，但系又未至于好似你讲到咁样。其实做好多做生意都起码都 系咁，你当然唔会系喂阿 B 君啊，喂，当然唔会系一 starting 就系有70,000蚊啦吓、啊，慢慢升噶嘛，啊、做到咁上下咪有咯。 但系好多点解磨滑咗咧？就系、是、因为咁嘅，佢睇咗其实即系佢系一路做，其实每一个教师一路做咧，系一路心淡嘅。就是、因为佢嘅理想，佢当初踏入学校嘅理想咧，一路路系唔对，唔达唔到啊。 吓，唔系我所讲嘅原意就话咩咧？你话叫人哋唔好报警，嗱呢啲我唔同意噶，呢样嘢真系嗱，B 君我唔同意噶。如果你话叫佢唔好报警， 我唔系叫人哋唔报警嘅。 唔系你话叫我睇件，我只系你叫我话睇件事唔好咁简单，唔系话报警就可以解决得到。咁咧，我想讲俾你听，就算佢唔报警都解决唔到嘅时候咧，咁我会建议佢报警嘅。 你又知唔知道系事实咧？就系话即使有家长啦，即系俾人欺凌嘅家长系去报警，最终系警方嗰边就劝喻佢， 劝喻佢唔好咩啊嗱。嗱呢啲咧， 啲细路仔乜乜乜乜，你唔系啊嘛？你做人爸爸妈妈，你咁 唔系嗱呢啲咧？阿 B 君，我当然知啦，我自己都试过，唔系俾人欺凌，系有其他嘅事，系俾嗰啲嘅警方咧，系话叫我即系话算数啦，乜乜乜嗱呢啲咧，我自己都遇过。嗱，我知道你想讲咩嘅呢样嘢系，但系咁你点解要阻止佢去报警啫？咁佢有任何一个求助嘅方法，你都唔应该阻止佢做嘛？佢可以揾社工。佢可以系揾精神医生，佢可以报警。嗱，每一种方法，只要我觉得帮得到佢嘅咧，俾人欺凌嗰啲学生咧，帮得到佢嘅咧，我都觉得值得去做，而且唔应该阻止嘅。就唔好话呢一样嘢有用冇用乜嘢咁样，唔做就一定冇用嘅，吓唔做就一定乜嘢咧都改善唔到嘅。但你只要肯做，哪怕你报警，嗱，你话有阻吓作用或者冇，唔紧要，冇咁去揾第二样嘢去做咯。喂，总有办法嘅。 其实最有效嘅方法就系话政府系有一个即系、就是、最上头嘅有一个政策，佢出嚟好强硬，